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Hello， 我系港产不打。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似乎冇乜科幻片做嘅，吓、啊、都系啲打啊嗰啲戏多嘅啫。咁啊，最科幻一套咧都系嗰套咩丧尸手机系嘛叫做，系，但系又唔好睇嘅，吓、啊、不打就睇咗。 系啊，丧尸手机系嘛，丧尸手机就，不过我谂佢有 concept 嘅，咁我提咗寻晚，系啊，即系间讲下。 系啦，等讲下啦，咁其他戏就唔系科幻片，但系咧。啊！但系辗转就同科幻可能有少少关系啊，即系呢个竟然西部牛仔同科幻有关系，咁啊一阵之后同大家讲啊，讲一套新嗰套戏先。好啦，咁啊之前我哋讲少少呢个排行榜先。 好，冇问题。第一位就哇，我反而估唔到，我哋其实觉得好睇啊，就系、是《七侠荡寇志》就第一位啊，估唔到呢套戏会上到第一啊。咁虽然因为即系出边都其实有啲人抗拒嘅， 哇，好多人都叫极 西部片 啊，因为可能之前咧睇过几部西部片都闷啊，可能因 为冇错冇错，咁但系呢套唔系嘅，我觉得好值得睇噶，同埋系佢嗰场枪战场面真系值得可以学习嘅，得唔得？系啦，稍后 最后嗰场大战系啊， 冇错。好，第二位就是我讲话表面是拍会计师，实情是拍紧蝙蝠侠嘅暗算 accountant 系啦。 佢比蝙蝠更加似蝙蝠侠呢度啊！ 我真系觉得佢仲劲过蝙蝠侠，除咗件衫吓，其余所有嘢佢都系比蝙蝠侠更强嘅。 佢冇着 咁啊，暗算系啦。咁啊，其实中意睇嘅人又可以入场嘅，我又觉得又不至于差到话唔使睇。不过就你记住唔好当佢一套。劇情片咯，佢其實唔係一套鬥智鬥力嘅劇情片，就係咁啦，係啦，其實真係都幾似超級英雄片， 都有啲殺神John Wick咁啦，有少少。 冇錯冇錯冇錯，好第三位其實就真係人氣高企喎，因為咧而家呢套咧1300多萬啊，票房已經估佢唔到啊，咁就係《拍了小姐的童幻世界》。 哦， 系啦， okay. 算好好啦，即系因为你问我开头我见佢喂，你个 brand 童话 brand 香港人唔识啦，咩叫拍了小姐？二来咧，喂，咁嗰个望落去都又唔系话迪士尼啊，玩 Q 嗰啲啦，系咪先？咁啊，谂住票房冇咁好嘅啫，即系发行都系咁谂，啊，谁不知估唔到又可能真系口碑。系啊，口碑得啦，我哋都赞啦吓。咁啊，想象力又丰富咧，咁啊变咗而家仍然 keep 住啊，系啊，都场数唔少。好，第四位就又系我激赞嘅《史洛芬风暴》，冇错，系啊。佢叫做因为美国插晒水啊，因为冇乜戏院上。香港我都算上得多咯，呢套已经虽然佢都唔系话全部啦、 嗯， 今日嚟计都系96场啫。咁但系就好平啦，都系啦，而且票房都唔差啦。佢而家截至呢一刻啊，截到10月6号啦，即系10日前咧，佢票房都过300万嘅。咁其实呢套系啊，算系咁啦，呢套啊，即系以叫做喂，但即系叫做呢啲真人真事，又唔系叫娱乐行先啦吓，揭露真相行先嘅戏，咁啊300万都唔差啦。其实系啦，就系啦。啊，头先我讲错咗，1300万系应该杀你机长。我其实拍了小姐系过2000万。 吓 系啦。系啊，过咗2000万，系啊，得唔得？ 冇谂到 啊！但系过咗2000万，2000零几啊，系啊，系列小姐咁，所以好好啦，系啊，即系以唔系大片嚟计吓，即系唔系大。 而家 Tim Burton 都即系啲人都唔 系 好 识 好多， 系咯，真系都会有啲功效吓，即系系啦，咁估唔到。OK， 好，跟住落嚟第五位就系禁室杀戮啦，系啦，不过都场数好少噶啦，系啦，第五位啊。OK， 咁呢套我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咁我觉得麻麻嘅，系啦。好，第六套就我今个礼拜想 highlight 喎，其实就系林超贤嘅枪战作品《湄公河行动》，系啦， 系咪 战 争片咧？算唔算系？ 正题啊，可以咁讲，战争片。其实佢都似战狼嘅，其实国内有套咧，吴京做导演第一套叫《战狼》，想当年就讲喺啲。森林度啲解放軍點樣插空啦，咁你當咁，但係好都叫好大中國主義啊，好美化咗啲軍備嘅，又講到解放軍好神嘅。咁嗰套戰狼喺國內梗係紅啦，香港梗係插到反轉啦。咁但係本身戰狼我有睇，就其實拍得唔好。咁、呢套就唔係啊，林超賢拍得好嘅， 拍得好嘅， 即係啦，你唔撇除呢個意識抗拒咧，咁其實係值得入場睇嘅，就係咁，係啦。咁稍後睇下有時間講講，冇錯。好，跟住落嚟就到第七位，仍然喺度啊！卡片 B B 宅急便第七位，冇。 有冇睇到咧？呢套结果 有睇啊！咪送资料啊！话佢唔止变，即系好少啲狼啊！唔止变潜水艇啊！佢变过架车啦，佢变过架条桥啦，佢变过架飞机啊！不过飞唔起。 系，但系最好笑啲狼嘅，系，但系 OK 嘅，我系觉得即系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咁合格有余嘅呢套，系啦，就咁样，系啦，好 Q 嘅。好，第八位就系 fans 向嘅作品《游戏王：次元的黑暗面》，冇错。咁啊，我未睇呢套，因为啱啱讲我 长嘅啫，佢系正式上 几长嘅咋，系啊， 上都系得几长嘅咋。 但傳聞，因為上次我記得邊阿馬仔同我講話，唔係正常喎，即係而家都仲係有線，咁我都啊唔係喎，呢度寫喎，公映係10月13喎，照計應該呢個禮拜正常， 都 係咁， 哇都係得幾場嘅，正常都 OK。 冇錯冇錯，但係得幾場咯，係啦，都係 MCL 咁咯，係啊。咁嗱，坦白講，我唔係遊戲王年代，我真係唔係，即係到遊戲王出嗰陣時候，我大個咗啦，即係我已經好似讀緊中高中啦，咁已經唔再中意依類咁小學嘅。嘅作品，所以我就真係甩咗嘅，所以我就麻麻地好對遊戲王冇乜那些年，係啊，我就唔知啊。好，第九位就係前各位嘅作品，即刻我反而想讚下嚇，《辣境霸王花》，雖然我相信香港都十個九個都話爛片垃圾， 但係唔係笑片嚟嘅咧，其實 佢係好認真嘅槍戰片嚟嘅，你可以咁講。佢當然有輕鬆情節，有笑位，咁但係唔多嘅。你問我，咁但係佢係認真打嘅，即係真係有啲拳頭交啊，會不停槍戰啊，會有人死嘅。OK， 咁但係當然你認真就，如果拍上《湄公河行動》，拍落呢個《七合檔購指》，咪唔使一定係唔係嗰只級數㗎啦。咁但係佢其實佢係。用盡一切方法就顯露啲女角嘅身材嘅，咁所以如果你睇女咧，咁呢度 OK 嘅， 即係其實睇女仔打，即係當然嗰啲打就係 show 佢身形啊嗰啲嘢。 冇錯，佢打打下都打到明明有件避彈衣，打到避彈衣都斷埋，就見到入邊著第三嘅咁樣，打打下都會噴水啊咁樣。 冇問題嘅，即係如果佢都打得好睇嘅，都 OK 嘅呢啲。 但佢都算多咯，佢又唔算拍得好爛嘅，即係以前個打佢唔係話求其啊睇完個身材咁啊算又唔係嘅，佢都認真打嘅。 哦，呢個咪一陣講下喎，要 係。係啦，真係可以睇睇。係啦，好第十位嘅紀錄片喎，就係、是、嗰套 The Beatles Eight Days a Week 啊、哦，走個披頭歲月。 以前嗰啲紀錄片嚟喎。 佢真係想當年剪埋一齊。將Beatles 嗰陣時係啦，即係喺外國就都幾爆嘅呢套，因為啱啱又回顧翻Beatles 啦。咁但係香港當然就一定嘅片超爭啲㗎啦。咁但係佢都唔算差啦，你問我個票，即係都算係啊，上咗好耐啦，就呢套佢。我就咁跟住其餘新上而又仲喺度新上就係十六位嘅，即刻都會講下《喪屍手機》。 我呢度係十六位啦，已經一上面得翻。 系啦，去到十六噶，但系今个礼拜正常噶，系啦。咁另外仲有套嘅，其实嗰套咧反而都同呢、這个对 accountant 有啲关系，因为咧同一个女主角，佢就叫做 Mr. Right， 真攞命天子，其实系你当啲轻喜剧咯，即系话阿 Anna 即系嗰个 accountant 个女主角咧，细细粒咁样，几个样几得嘅。咁、那、嗰个女主角就中意咗个杀手咯，职业杀手。 咁 原来职业杀手就做即系唔止。杀家人嘅，佢连个老板都杀埋， 系 啊，即系有性格嘅，系啊，咁啊笑位嘅成套嘢，咁啊，系啊，讲佢点样亡命天涯两个，亡命鸳鸯咁样咯。 应该睇 accountant 送埋呢套就啱数啦。 系啊，佢今日咁啱同一时间上两套同一个礼拜， 差唔多嘅喂大佬系咯。 系哦，咁食翻呢个咯。不过你都知咧，即系嗰个女主角其实好鬼多戏啊，佢系啲。系啊，好资深嘅演员啦，虽然佢唔细，即系唔系好大年纪啊，30岁到，但原来佢话童星嗰时已经喺美国红啦，佢，即系我查翻维基。 哦，原来系童星嚟。 系哦，咁同埋即系啲人系睇住佢长大嘅，好多时，即系美国观众咁，所以好有观众缘，亦都系好资深咯，系啊，咁所以变咗好鬼多戏嘅，其实佢系啊，讲唔晒。 我唔识啊，呢个系啦。 冇錯，咁跟住再落呢，仲有套戲今個禮拜上，不過我睇咗嘅，我因為我之前睇全會場嘅，咁就係第19位嘅《苦甜之味》，咁、其實係講日本戲日劇，即係日本戲名嘅漫畫改編嘅，咁話係講個女仔唔鍾意食蔬菜，咁遇上一個就中好素食主義嘅人，咁有個愛情故事咯，你當係有少少搞 get 嘅。咁但係我睇咗嘅，佢入面其實就反而愛情感覺唔重嘅，佢係多啲生活態度咯， 系啦，即系嗰种点样活出，即系有可能融合自然啦，亦都即系素食都象征咗好多嘢嘅，即系唔系净系纯粹食斋，佢变咗佢好识感恩啦，亦都好好个生活个节奏会比较慢啦，亦都处理个情绪会系好识得控制自己，咁样类似咯。咁但系最突出就系入边佢有个大嘅笑位咧，系调翻转最后佢女主角同男主角唔系一 pair， 因为原来男主角系同性恋。 哦，咁樣 ，OK， 由頭到尾都係，原來由頭到尾係兄妹嚟嘅啫，即係佢覺得啊，男主角嘅眼中係當佢係個妹。當然女主角係有少少開頭係有少少中意，但後期知道亦都接受咗佢係同性戀。咁但係有長戲就佢外父嚟到，咁最後係有場外父同佢嘅有場口，好好笑，係外父知道佢係同性戀，佢以為佢係佢女婿。跟住知道同性戀嗰個表情，跟住然後個男仔就話：如果相對你咧，我其實我中意你多過中意你個女咁樣。咁跟住外父嗰場戲好好笑，咁呢嗰場戲好深印象，我睇完就係啦。咁其餘就好普通嘅日本拍法嘅啫，就係咁。 好嘅， 冇錯。 好， 係啦。 喂，咁 我話 有一套叫做咩《七月與安生》係優先場。 喂，正嘢嚟㗎呢套，嗱冇失略啊！呢套咧，陳可辛啊。監製啫，拍邊個拍咧？估唔到啦，因為原來其實啊，曾志偉個仔啊，死我唔記得個名添。 曾國祥 啊，係曾國祥，冇錯。咁咧，原來一直就喺陳可辛間電影公司做嘢，好由細做起嘅，所以你見其實有以往咁多有啲國際戲嘅，譬如《盜賊門》咁樣都有曾浩翔。咁其實佢因為做咗好耐，咁啊，陳可辛其實幾欣賞呢個後生仔嘅。咁即係當然外人會覺得佢係。曾志偉個仔啊，咁但其實佢唔似曾志偉個風格嘅，即係處事度。咁叫等咗咁耐，終於有套戲俾佢擔正做導演，咁就真係導演。咁但係當然《七月與安生》係來自原著小說嚟嘅咯，其實就唔係曾浩翔寫或者叫做係電影作品嚟嘅，係一套名小說。咁所以出面外間宣傳咧，始終曾浩翔就唔係咁出名啦。咁所以佢出面宣傳都係用陳可辛就 cos 嗰個作家。咁嗰個作家喺國內都係一個即係好出名嘅網紅嚟嘅，咁佢寫完《七月與安生》咧，呢套就爆曬。咁其實你當佢有啲似以前法國嗰套《兩身花》 咯， 知唔知？即係其實就兩個好，但佢又唔係媽嘅，即係呢度就咁佢你當佢兩個十三歲已經識嘅女孩，咁兩個係好個樣有啲似，但係唔係媽㗎，母親屬關係嘅。咁一個叫七月，一個叫安生咯。咁但係兩個嘅相知、相遇、相戀，又有少少。遇到唔同嘅男仔，又有啲爭仔，有啲勾心鬥角嘅，咁最後點呢？咁樣嘅一個以女性做試點嘅故事，咁但係刻畫得當代中國好正嘅，咁 大陸片嚟嘅算係 全國內片， okay. 完全唔係合拍。 Okay, 即全國內添，係啦。咁入面就你預主演就叫周冬雨同埋馬思純咯，聽都未聽過。咁而個編劇就嗰、那個原作者都有份嘅。咁、哦、另外就揾咗啲國內嘅都明啦，名家就再編修。 但係會唔會香港人睇唔明嘅咧？你試成 唔會喎，咁啊唔會喎，因為調翻轉，而家國內其實爆咗嘅。不過就你問我，始終唔係。正路戲嘅，因為呢套都好多嘢玩嘅，即係有玩嘢嘅，有溝同埋有大樓橋嘅。咁咧好多人都激讚，但係就叫好唔叫座。佢而家國內兩億零咯。 你睇咗啦已經。 係啦，但係唔好啦，兩億已經算係啊，香港嚟即係國內真係計啊。咁你諗下《湄公河行動》而家十億啊，佢係贏咗《絕地狂徒》，即係贏咗成龍㗎啦，林超賢戰實咗。咁佢兩億咯，咁但係兩億就落畫啦，即係咁。但係佢喺網國內嘅網絡係土豆網啊、微博電影啊、貓眼啊，全部係好多人俾好高分嘅，咁係獲得一致好評嘅，即係呢套。咁香港就十月未做，我又覺得翻呢套戲啱香港人睇，因為有啲有佢入邊即係好多信息嘅，其實坦白講我睇咗，係啊，不過就我咪正常情況睇，係啊。咁但我 highly recommend 大家睇，因為佢演技都好啊，嗰兩個女仔，咁同埋佢入邊有柳橋，佢其實都嚴格講唔係寫嗰兩個女仔，佢係用呢個兩個女仔寫當代中國。 哦，咁樣。 即係正嘅，其實佢入邊好多抽水嘢嘅，其實。即係不當然你知 道 國內上得就唔可以 明抽 啊。 今日戲都未講。 即係只能暗抽，即係好似親愛的咁咯。陳可辛親愛的其實都講緊鬧緊中國㗎，不過佢拍得。 拍得正咁樣，咁所以你唔覺佢話緊咁解啫嘛。咁呢套都似，咁所以我覺得呢套即係誠意之作，就我都希望即係會香港受歡迎咯。啊，不過我明嘅啲戲難啲嘢嚇。 講下今禮拜啲戲先啦，今禮拜啲戲都未講啊。 係啊，好啊。喂，但係提提啫，即係安生個原作者，我講翻個名啫，叫安妮寶貝，喺國內好出名嘅，就係、是、咁。好唔好？好 ，thank you。好。 好，咁啊，以上啊，香港嘅觀眾要腳同荷包去投票啊。咁啊，唔需要信曬，以作參考嘅啫。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嚟，我哋開始講啊啲戲啊。咁啊，唔中意聽古仔，唔中意穿橋嘅朋友，熄機。好，咁啊，講七日當購置先啦。我覺得呢套我啊最中意啦。今個禮拜呢套係。 冇錯，我覺得真係傳承到上一集風格啦，又加咗好多新嘢啦，係咪？ 集風格你講係1954年嗰度，你講。 係60年，係1960年嗰度。我覺得真係繼，即係如果講風格就繼承到喎，係啦係啦，即係叫做西部牛仔片嘅第一套啦，經典作啦，神作啦，傳承到個精神咯，起碼係嘛？ 五四年啊，第一套係。 冇錯冇錯，我第一套係嘛，冇。 五四年嘅。 咁啊，咁啊，我講講就，你問我佢就佢加咗好多新元素啦。第一就最大變化就白人就變咗黑人啦，即係黑人做主角。咁而第二就係、是、會加咗女權啦，因為嗰個年代照嘅女仔冇人揸槍嘅。咁亦入面亦都其實除咗嗰七個入面做個村民啊，都叫槍手，後尾都好準佢都 OK 啊。咁啊女槍手嘅多。咁第三就加咗唔同國籍嘅人喺個七盒入面啦。咁因為1960年嗰套就七個其實都係白人嚟嘅，係啦，就唔會有外籍人士嘅，咁亦都唔會話咁誇有個紅番，因為嗰陣時即係照計唔妥啊嘛，立不戰爭 歐紅番嘅 話，係啊，咁樣咁佢仲加有個疑似韓國人，即係你當南亞裔啊，佢喺入邊飾演，我唔知啊，咁依啲就叫多種族多元，呢個係玩咗新嘢咯。咁有人又覺得唔開心嘅，即係真係好老前輩嗰啲，咁啊話喂佢變咗黑鬼啊，格格不入咁，咁但係我又。即係我冇乜包袱啊，因為我睇唔到九套啊，咁1960年點睇？我阿爸阿媽睇到，我阿爸阿媽拍 過。其實電視有做嘅呢啲係。 係咁啊，喺嗰啲明珠都翻做過。 有做嘅。 嗱、啊，堆墟就已經就好 sharp 嘅，因為我阿爸阿媽嗰代就覺得係一套想當年，你當好似當我哋而家回顧翻那些年咁咯，即係嗰陣時那些年就咁爆，即係話題作嚟嘅。 喺呢度梗係啦，依馬那些年咧，好犀利啊！ 冇錯，咁啊，所以變咗就對佢嚟講好 緊嘅。個電話距離要調校下温都好緊 要。好啊，好啊，而家得唔得 ？feedback 緊啊，係啊，係啊。 好啊，咁啊，所以佢哋哇 reboot 咁樣，咁我其實帶爸爸媽媽入去睇咯，佢哋睇到好 high 嘅，亦都好開心。咁，我覺得加咗啲新元素就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必然咯，因為你問我以而家嘅技術，你翻拍到一模一樣，穩打穩扎，有幾難呢咁樣係啊，咁但係咁係咪 reboot 就一定係要一模一樣重拍呢？咁唔係啊嘛，咁我覺得佢加得合理咯，即係你問我就。起碼加咗唔影響成個故事嘅結構同埋個情懷，咁我叫加得好咯。咁同埋都理解而家即係女權主義啊，或者叫做啊黑人都得勢嘅，冇話得勢啊。即係咁，你自從奧巴馬之後，咁你真係黑人平咗啦，個地位社會地位都高咗。咁加翻呢啲元素都無可厚非，我又覺得又唔覺咯。咁最緊要做得好啫。咁問題就係個男主角真係做得好嘛？即係阿丹素華盛頓係啊， 個都 係拍得佢好型， 個演得好嘅套戲啊。 冇錯，咁啊變咗就正咯。咁同埋值得讚就我，你問我套戲中段啊，即係嗱開頭佢有禮賽要集合七個人噶啦，咁啊七個都有啲性格有啲背景啦。嗱你問我，我又覺得佢嗰七個嘅背景係寫得就模糊咗啲嘅，即係呢樣就事實。因為我覺得佢係特登啦，又唔係話叫做個編劇有問題，而係佢個導演選擇咗佢寧願將所有嘅時間都擠喺槍戰啦。咁所以佢槍戰真係拍得好精彩，咁所以佢就少咗好多即係七個之間嘅相處嘅。咁槍柱都係喺中間訓練啲村民啊，同埋夜晚酒吧啊， 交代啦，傾偈。 係啦，咁啊，因為盡量避啲文戲啦，可能亦都有幾句嘅，即係都有喺酒吧飲嘢啊嗰啲，有幾句已經有啦。咁但係問題，你問我嗰七個背景交代係模糊啲嘅，即係譬如有啲人啊墨西哥個咁究竟點呢？咁原來又話佢係俾人通緝緊。咁跟住又揭垮，咁即係有啲嘢好快咁過囉，即係譬如啊 good night 咁點呢，咁又點原來又係啊以前好響躲嘅神槍手咁樣，即係會背景嘅粗簡略得滯啦。咁二來佢其實七個性格我都嚴刻畫得冇舊嗰套咁鮮明嘅，你問我。 係啦，即係你問，即係如果要同一九六年嗰套比啊，咁但係都有，即係我覺得呢套都有嘅，即係或者 highlight 幾個啦。咁我調翻轉最出，除咗男主角，單數華盛頓就係李炳憲，我反而覺得即係係刀佬最出喎。即係如果我第二感覺啊，第三個先 出啫，佢描寫冇乜點描寫。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咁第三個先到啊咩話啊炸彈喎，即係意思啊邊個啊，即係星爵喎嚇啊咁，但係唔緊要啊呢個，即係但係都有嘅嚇。咁反而佢因為咁樣個佈局，咁佢中間就係無疑係鬆咗少少嘅，即係教村民嗰段嚇，即係。又係有啲啊，由開頭幾個人到中間咁啊，鬆一鬆咁樣，即係悶咗少少啦，可以話。咁但係問題佢就最正，佢擺位佢成個 ending 嗰場槍戰差唔多有嘛？我諗有冇三十分鐘，廿幾分鐘有我諗。哇！即係一開波打就精彩到冇咯。咁我覺得直頭做教學嘅，因為佢最正咧，佢做到。因為事實你都知佢搭景啦，搭咗條村出嚟啦，咁又真係千軍萬馬啦，真係騎真馬啦，咁入面又即係七個人就點樣撚埋啲村民死守嗰，你當二三百人啦，真係有。咁佢做到就係話好難喺一個咁樣，我哋叫一個叫做陣地式嘅拍法啦，你係可以左穿右插鏡頭剪得好之餘，佢個鏡頭都攞得好啦，而係即係清楚交代到嗰七個人做緊乜嘅。咁而又唔係平鋪直敍喎，即係唔係話做完一個 battle A battle 完，跟住到 B battle 另外去打，佢又唔係佢真係連貫住，中間係啲位置剪得好起承轉合嘅。咁而七個你都明佢究竟用咩策略，咁而成個嗰個叫做你當係守城戰啦，咁佢好有層次喎，即係由哇由啲馬嗰度啊掘坑啊炸馬撞馬，跟住逐個引佢入嚟，再用火嗰邊有人遠射，有人拉，有人打，跟住引佢埋一個位置再殺。咁即係成件事係好有層次，係好有策略，而又表達到俾觀眾睇。咁之餘又每個鏡頭都即係啲擺位好正喎，即係佢包括佢入面即係個人嘅招式都好多嘅，即係有雙槍、有長槍、有單槍、有騎射、有我背對背射，跟住有我喺遠距離掩護個人衝過去，跟住有用刀嘅，有埋身做搏打嘅，有射箭嘅，即係你好鬼多元化、好豐富，咁互補住咧，剪得個節奏掌握得好好，加上啲配樂正啦，咁哇嗰場我覺得真係教學係打完入邊又抽翻出去個鏡頭，外邊又揈翻入嚟，跟住又布兒啲馬入到嚟，再困手走，跟住揈翻落教堂入邊，跟住嗰邊放炸彈，呢邊火燒，跟住又會對吉翻嗰邊，原來有個回轉機關炮，就諗住遠射，咁呢邊近距離又爭啲贏，最後真係贏到啦，跟住嗰邊掃槍，咁哇咁整體個感覺好緊張。咁呢樣我覺得就即係借嗰段已經值回票價，你俾我一定買碟咧，我嚟學嘅。即係佢啲鏡頭啊、剪接嗰啲，即係可以做到教學咯，直頭即係經典之一咁咯。 咁呢套戲我交代翻啦。咁其實佢啲噏錯，應該話咧原著咧，即係真正嘅原著就係、是、七人之士啊，黑人七集名嗰個就係 一九。係啊，七合四嘢或者係如果佢正中文名。 啊、七人之士咧，去日本 冇錯。 咁啊，呢個1954年咧，咁啊，其實呢個七合盪寇志咧，就係、是、叫做改編版，就變咗牛仔，就派喺美國。咁啊，其實個故事朗用翻，咁啊轉咗去美國。咁啊，嗰、那個就1960嘅，即係如果你話呢套嘅新呢個就係呢套牛仔版嘅叫做改編啦，再係啦。 冇錯， 咁另一個啱嘅係1960呢套嘅嘅月，係 啊， 最原作嗰套咧，其實係七人之士，就係、是、講日本武士， 冇錯， 咁啊1954，係啊，咁啊一陣我會講一下嗰啲嘢點樣發展到變科幻嘅就正確，咁啊呢套就我自己就覺得非常精彩啦，因為其實如果大家中意睇英雄片啦，即係嗰堆啊吳宇森啊咁嗰段陣嗰啲，其實吳宇森自己就好中意睇呢啲戲。 佢都話致敬啦，佢都話係嘛？ 殺手片啦，西部片啦， 冇錯， 總之揸槍嗰啲咧，佢就移植曬落去啲英雄本色入邊。咁其實我哋 係啦，即係擺咗落嚟變咗香港黑幫咯。佢自己都講， 即係咁好睇，點解咧？原來就係呢啲戲裏邊嗰啲情懷嚟嘅，係啊， 冇錯。 佢哋好似唔怕死啊，咁啊明明都俾人射到飛起啊，仲匿埋喺條柱入邊，仲可以喺度一碗子彈嗰度做個講笑啊！咁但係其實佢唔出嚟無敵㗎，其實佢最後都要死。咁呢一種即、就、係、是、哇呢種咁嘅就係英雄㗎嘛，英雄就唔怕死呢種情懷。咁呢套戲佢係有返曬，就優 勝 即係近年啊其他嘅西部片，近年其他西部片嘅馬仔都話啦，拍得太過真實， 冇咗呢種咁嘅合事嘅情懷。因為如果大家都知道，如果頭先都講啦，如果佢原作係七人之士，就係佢哋係咩嚟噶嘛？即係啲武士嚟噶嘛？日本武士 係啊，冇錯，係啊，日本武士 啲武俠片嚟咧，就成啲合拍嚟噶啦。咁梗係有啲武功咁嘅啦。咁你拍做西部片，咁梗係話班友玩槍應該好犀利啊！一槍一個咁，咁一定要咁噶嘛？如果你現實咪好悶咯。系咪先？即系你現實，你真系講武俠片，如果你真系現實咁打都唔好睇啦，系咪先？一定系誇少少啊，啲武功勁啲咁。咁唔知點解近即系早過十年咧，就好中意將連詹士邦都拍到變翻警匪片啊。咁啊變咗咪搞到呢啲戲好似唔係幾好睇。咁但系呢一套《七龍幼稚》呢個新版咧，就翻翻嚟啊，即系攞翻嗰種咁嘅牛仔片啊，即 係即係嗰種情懷，同埋嗰種男人浪漫，即 係 拔槍最正，佢係嗰種強調，即係拔槍好短嘅，但係就你個生命就咁結束嘅，即係嗰種即係警黑死亡之間嗰種感覺，佢係攞到嘅，即係呢啲就 嗰種公義啊嗰啲咁嘅嘢。 係啊，冇錯冇錯，即係係調翻轉，即係做咁多嘢，為咗都係為咗自己嘅信念。其實佢咪都唔係為人做，即係你話佢係為村民咧，我覺得又都未。 佢呢度最尾多咗個理由就原來啊，詹瑞華盛頓同嗰個壞人都 係係啊，原來有私怨嘅咁樣係。 係原來佢即係條友做得衰嘢多啊，都害過咩人都唔記得。咁原來 冇錯， 曾經都係啊領過嘢嘅佢屋企人咁，所以都係今次咧，原來都唔係純粹幫村民，都自己都有啊。咁不過相對咧，咁其他死嗰啲人啊，真係偉大嘅啫。過去其他嗰個就啊，咁其實呢套戲咧，如果你睇阿 Star-Lord 個角色咧，其實都幾 mark 嘅，即係又係帶槍都冇嘢啊。咁最尾又係要衝埋去，即係為咗炸咗佢哋嗰個格林機炮嘛。 系啊，关键啦，关键个炮就去搞掂。 本色嘅，如果你睇翻啦，好多好嘢同本色嘅。咁都系另一队咧，就系呢个 Ethan Hawke 同埋李炳宪啦，即系佢又另一队嘅。即系佢好似一 pair 一 pair 嘅，即系兄弟咁啊，你当。 系。 咁呢两 pair 就我谂佢哋系对应嘅咯。系。咁跟住啊嗰、那个嘅红番咧就比较独立啲嘅，佢咧反而就要同翻自己另一个红番咧。 系啊，同翻自己红番群兽斗咁啦，你当系啊。 咁但系两个都红番就好唔同样喎。佢呢个主角嗰个红番咧，虽然佢都唔系中国人嚟嘅演员，但佢即系嗰啲亚洲人样嚟噶。但另外嗰个红番咧成个乔宝宝 啊。系啊，即系好肥啲噶嘛，顽强啲噶嘛，个身形。 个样都唔系嗰啲样啊嘛，即系你明明打到红番啫，点解呢个咁亚洲人嗰个成个即系成个差咁嘅， 系 两个争咁远嘅做咧，咁但系呢个就变咗系同族之间嘅有个对决咯。咁啊嗰个通缉犯就反而就冇乜点喎，即系自从阿丹索维逊话嗱同你交易，我本来嚟拉你，但系因为我哋等人用，咁如果你同我哋合作去帮呢条村咧，我唔捉你啦。嗱我第二个唔捉唔捉你，我管唔到啊，但我唔捉你，因为我最 top 噶嘛，我唔捉你交远啊。佢又嗰条友都唔系渣噶嘛。即係可能係佢隱瞞咗佢噶嘛，跟住轉個頭 friend 曬喎，已經一唔係敵人嘅朋友噶啦，即係嗰種情懷啊。咁佢冇死嘅，丹瑞華盛頓同阿通緝犯冇死，紅番冇死嘅，係啦。咁其他人就全部都英勇犧牲啦，即 係英勇犧牲， 多咗個就係嗰個肥嗰個嘅叫做 Man Tracker， 即係佢話佢好似打獵咁嘅，即係好似叫 係啊飛虎手嘅，係啦，都會用槍，不過就係啦，係啦，埋身肉搏多啲嘅都 係，大力嘅，咁嗰個又係好犧牲嘅。咁、那、嗰個就係俾個紅番揾箭射死， 係啊，同埋嗰個第一個死咯，係啊，即係喺入面嚟嘅第一個犧牲嘅。 其實佢叫咗紅番同佢 死得都幾型嘅都， 佢叫佢同佢決鬥，但紅番冇理佢繼續揾箭射咯。 係啊係啊，跟住就咁個冠幾支箭咁樣仍然企喺度嘛，跟住再先跪低 咁 啊嘛。 啱嘅，因為人哋係挑戰緊你啊嘛，咁你應該人哋決鬥唔應該繼續即係用射箭咯。咁所以個紅番後屘咪俾嗰個即係幫嘅你個紅番殺翻咯。 是 即係佢都有啲即係嗰個世界嘅一啲 value 嘅，即係例如佢個教堂咧，佢初頭就係話唔應該帶槍入去，咁但係嗰個壞人初頭完全係唔理噶嘛，入去開槍，咁啊燒埋教堂，但係最尾咧呢個壞人咧係入去教堂度避難啊，即係因為俾阿丹索維信係咁射佢，佢跟住入翻嚟，喂唔好開槍，唔好開槍，你教堂唔准開槍啊，咁佢又利用翻呢樣嘢，但係佢最尾咧就係暗之掌心雷出嚟，想暗算啊丹索維信，咁當然最尾就俾阿女主角，反而俾阿女主角。 系啦，即系啦，杀翻，亦都要手印翻佢个仇人咁样啦。你 杀咗佢咗个男朋友嘅开始嘅啫，唔系个老公嘅， 系老公嚟嘅，老公系 老公咁嘅，咁所以佢其实呢套戏喺即系复仇啊、公义嘅方面，佢系即系系个主要嗰个起因啦。OK， 即系呢两样嘢啦。咁啊， 嗰種男人浪漫呢套戲就即係完全湧現 了。我頂啊，係啊。 咁而呢個阿 Star-Lord 咧，即係就我係覺得佢真係再次係覺得，喂，真係佢唔做 In the Air Jones 同埋 Han Solo。你真係揾第二個做， 嘥咗喎， 真係冇理由啊！我覺得佢真係好 鬼。係咯，佢係適合呢啲污糟糟啊咁樣，跟住走去歷險啊、冒險啊、沙漠啊，嗰類喎，係咯，即係佢好好，即係好 match 咯，佢個形象好 match。 我淨係覺得呢個夏利信福嚟啊，淨係。 好啦好啦好啦，几位 人知下你信福，咁啊即系呢套戏真系，所以我都哇，真系冇得顶。嗱，其他人都做得好噶，甚至村民啊啲做得好噶，好多好多人都做得好好。咁你变咗呢套戏，我啊好推荐，即系香港朋友入场睇下啦，就唔好因为以往睇过啲闷嘅即系西部片咧，就即系有个错误印象。即系其实西部片本来唔系闷嘅，系啦 系 啦，即系等于我哋成日话喂睇以前嘅詹士邦咩警匪片啊，科幻片嚟噶，上晒太空噶，大佬。架車識變潛艇噶嘛？咁喂，咁你唔好用之前嗰幾套。如果佢呢套唔係，咁你要重新去睇過噶嘛？呢套同佢講唔悶嘅呢套戲 ，OK， 真係唔悶。係啊，咁大家 即係都係嗰句謝 ending 嗰個結局已經贏咗啦，係啦，真係贏咗，同埋都 OK 咯 ，so far 都係點解嚟計？中間叫佢鬆一鬆啫，咁啊至於話係啊，好悶咁啊，唔係，整體一定由頭睇落尾緊張刺激。 佢中間就係分咯。佢唔係悶啦，佢變咗快。係 啦，即係叫做緩一緩先咁樣，因為要講翻啲文氣啊，講佢點樣睇條村咁啊，教啲村民咁樣，嗰度又叫做喺個係啊劇力上鬆翻啲。 嗰啲村民都話佢哋嚟之前好耐冇笑過啊，成咁講。 係 係，即係佢哋嚟咗之後，好似將個歡樂帶翻俾佢哋，咁佢有嘅有嘢講嘅，係咯。 冇錯。 唔悶嘅，真 係。不過嗱，我啊咁講啦，頭先我比較咗，即係我覺得佢傳承到，亦都我覺得咧，佢傳承到1960年原作啦精神啦。咁加上而家以而家嘅影像效果，佢嘅镜头，即係我觉得我强调就个电影语言，即係嗰啲镜头摆位啊，场面调度，我觉得即係拍得精彩过1960年嘅、 哦。 即係当年因为时间咁多年啦。 係 啦。咁而人呢已经转咗咁多台啦。啊又搵返啲人系个选角亦都 OK 喎。即係真係做到嗰种感觉。咁我觉得即係柔性第一集嘅。即係讲真。咁当然第一集有佢嘅经典地位啦。咁但係如果你话喂将佢拍返落去黑泽明嘅七人即係7-42或者七人之士呢，咁我又覺得差好遠嘅。嗱點解呢，因為其實七武士入面佢其實就七個係有象徵喎。即係呢啲就係、是、即係會即係黑澤明嘅戲你知多啲第二層意思啦，即係多啲哲學感。咁佢入面會有啲嗰啲好象徵，譬如一個領袖啦，象徵智慧啦，又會象徵一個係好開心嘅，咁佢象徵友誼忠誠嘅，有個象徵係武功以武論人嘅，有個好樂觀嘅，即係象徵老百姓嘅，有個可能會象徵係是非黑白錯對，有個會象徵係對於啲壞人嘅反思，對於身份，即係究竟係咪自己出身係名門之後就係名門呢咁樣，咁亦都有啲係有個象徵未來，因為有個後生仔咁樣，咁你遇佢七個其實本身有嘢嘅，咁又有象徵之餘，佢啲村民呢喺七武士入面嚟嘅最後奸喎。即係你如果你睇翻原作，係啦，佢又唔係話奸，即係意思就話原來最後佢哋用無私付出，擊退咗嗰啲奸啦，奸嘅山賊啦，你當咁啊得以補翻啦。咁因為之前嗰啲村民約揾佢幫手嗰時就話我條村好慘，剩翻得幾袋米， 係啊，揾啲米 幾廿人食啦咁樣，哇乜都冇啦咁樣，肉都冇啦咁樣，得少少麵包，最後都攞埋出嚟，咁啊俾曬所有嘢你，咁先感動到嗰啲人幫佢，到完咗啊！嗰啲村民冇死嘅村民，咁死咗好多人嘅村民都出翻嚟咧，拿翻曬啲酒啊、錢啊、嘅肉啊出嚟啊，大肆慶祝。咁啊，當然都有多謝佢哋。咁但係咧，個主要位係拍到係啲村民就即係自己喺度開心，好終於搞掂咗啦，咁自己可以恢復生活啦咁樣，係冇理到嗰另外死剩嗰三個。咁而個鏡頭睇住嗰三個默默地咁自己咁樣離開。咁係其實有種執捨，即係一個冇能力嘅村民，佢其實即係執捨日本人，即係嗰種其實都唔係即係都係利用你嘅啫咁樣。咁即係佢係有啲對社會嘅控訴，你問我一陣。咁佢多咗呢啲咧，咁套戲啊 深好，即係深度啊 deep 啲，又會多一個層次嘅角度睇咯。即係佢唔係話純粹正邪兩個 side 咁簡單。 啲嘢不嬲都去到。 係啦，人性化咗好多，咁啊，始終係不滅經典係七人之事嘅。 即係你啲戲係要好似莎士比亞咁啲人去研究噶嘛，咁啊當然。 係啊 ，tap 落好多咀嚼位，好有味道咁樣。咁當然七人之事對比如果娛樂性，因為佢都係真係一兩刀一兩劍嘅啫嚇。咁啊，而家剩呢套高好多嘅，即係咁，所以係啦，即係你要得娛樂性咁，可能有啲好多嘢人性刻畫啦、深度啊、寓意啊，咁社會諷刺嗰啲又會自然少咗咯。咁你問我呢套就好穩打穩陣嘅，即係娛樂片啦，係啦。咁我啊覺得佢都避重就輕啦，好多嘢都好正路嘅，穩穩陣陣又冇乜又冇乜，即係係嘛？即係女權又有黑人又有，咁樣樣嘢都有嘅，咁又係咯，咁墨西哥又係好嘅嗰、那個，咁咪咯，咁變咗又穩打穩陣咯，我又娛樂性十足，風格又有，咁啊值得睇嘅，係啊，點都就咁。 咁啊，七人之事當然呢個高啦，即係黑澤明就好多都衍生咗啲經典啦，你星戰咪又係翻拍黑澤明嗰、那個。 係係係係，冇錯。 三寨隱咩隱寨三惡人啊，應該係嘛？ 係係係。 都係將嗰個 聽你講過， 攞咗個故事朗啫。其實你講深度啊，梗係黑澤明嗰啲更加深啦。即係攞個故事朗拍一拍啫，已經成為即係係變咗經典啦，星戰啦，係嘛？咁你睇下呢度啦，呢度咁嘅七合撞扣子，其實又係攞黑澤明呢度啊。你話叫七合四二嘛？嗰時香港叫做 冇錯冇錯， 即係七人之事。喂，竟然又變成一個經典啦，係啦。咁其實黑澤明即係當然你要研究嘅，即係如果你要研究電影，佢其中一個導演你要研究啲嘢。 係一定一定嘅，即係如果你話讀電影嗰啲，一定睇曬咁就係噶啦，因為好多功課都要做黑澤明。 你讀邊範啦？係咯係咯，即係如果你讀到日本嗰啲，就一定要讀黑澤明啦。 冇錯冇錯冇錯。 咁啊，咁啊呢個都陣再講到你點衍生到去科幻嘅，陣再補啊。 好，冇問題。反而喂，我講呢套撚下講下湄公河，因為咧喂，港槍戰緊張咧，另一派。就是湄公河行動，咁啊嗱，七合嗰隻咧，我覺得就叫做非寫實啊，但係就浪漫主義的拍法，係啦，咁啊大家知道浪漫主義啊，咁啊即係唔講啊，咪即係你如果具體咪吳宇森咯，係咪先？咁啊係啊，咁但係源頭係源自出即係呢套先係主啊，得唔得？咁但係咧寫實派嘅槍戰咧拍得緊張刺激咧，今個禮拜又有選擇嘅喎，就係、是、湄公河行動啦。咁先撇除先，咁你要理解啊。咁啊，呢套系百分百國產，其實我睇翻背景，其實係合拍嘅，即係香港班底，即係由國內資金咁樣，有合拍成分。咁但係拍出嚟個感覺就全國產啦，我定義為國產片啦，得唔得？即係睇個出嚟個效果啊，得唔得？咁入邊已經即係接近到，其實彭于晏都唔算香港演員啦，不過香港觀眾識咁解啫。咁其餘有個張涵予咁啊，可能你唔睇開，即係你咩《智取威虎山》啊，或者。之類嗰啲先見嘅啫，咁但係正常香港都未必知，咁其餘冇啊，其餘啲真係直頭唔係星嚟喎，喺國內都話佢嗰啲其餘佢嗰啲 team member， 咁啊即係純國產片，嗱你撇開你對國產片嘅抗拒先，咁佢國產啊嘛，咁佢梗係拍啲公安好勁噶啦，咁啊梗係拍解放軍好抽得噶啦，啲軍備好勁好專業噶啦係嘛，咁嗱。即係我明白啊，即係好多人就 唔 中意，係咁，但係又調翻轉，咁荷里活嘅戲，咁你又睇唔到啦。荷里活套套都咁講㗎啦，咁你又唔覺得唔順超？咁你換轉，你話湄公河唔係湄公河，變做我唔知咩河，我唔識講。你話變做美國人打墨西哥毒販，變曬外國人樣， 但 拍法一模一樣。喂，你又唔會覺得咁抗拒喎？你肯定覺得佢話可以咁樣。咁你呢啲嘢即係變咗係意識形態多過套戲本身咯。咁我撇開嘅嚇。咁我覺得你肯認咪得囉，即係我成日咁講，你唔好唔認㗎嘛，你拍合拍唔合拍我冇所謂，因為我係拍俾國內市場睇，咪拍俾國內市場睇囉，咁拍得好睇咁都係好睇㗎，即係所以我不嬲我接受嘅講真係啦，咁呢套就係拍得好睇嘅例子，咁佢係啦，有湄公河行動，咁佢好睇在就啲槍戰一來好實啦，即係叫真槍實彈啦。咁同埋入面佢好強調，佢都有好多好多 strategy 嘅，即係入面佢唔係就咁純粹英雄主義一個人打曬嘅，佢係一 team 人，咁有啲人收集情報，又佢又要搞嘢喎，佢又入面又有航拍嘅喎，航拍我嚟幫手，跟住又有人潛入啦，跟住有人就可能攻堅啦，有人做肉盾啦，都好鬼打機 feel。咁當然有男主角啊，梗係好英勇啊，衝入去咁佢又。 作為軍師啊，仲有隻狗啊，其實佢有隻神犬拉西，好好笑。其實唔係好笑，即係佢好認真嘅隻狗，佢叫哮天。因為佢入面佢話佢個天人嗰啲暗號咧，啲代號全部都係西遊嘅，即係有個二郎，二郎神，因為三隻眼就因為佢有隻航拍機喺上面，不停俾啲情報落嚟嘅。咁全部都用曬啲咩？有個叫哪吒嘅，咁即係啲代號。咁佢只狗叫哮天，咁只狗咧就真係配合埋航拍鏡頭。佢另外有粒掣咧，可以掂住个狗大嘅，你揿两下就会识得翻嚟搵个主人。咁佢就做嗰啲潜入啊，咬住啲炸弹挤入敌阵放低啊，同埋佢标示仲可以扑杀嘅，即系扑上啲车追啲车，跟住可以跟踪，全部系好有灵性嘅。咁啊拍到只狗好神，咁啊几过瘾嘅，即系人狗合作嚟作战咧。咁有啲角度几过瘾啦。咁同埋佢都知剧情都算啦，因为佢都系。是咁啊，打人嘅啫。咁佢都聪明嘅。咁呢套戏国内爆晒㗎。而家都差唔多10亿票房㗎啦。咁啊赢埋成龙㗎啦。咁所以而家林超贤已经叫做国内第一人㗎啦动作片。OK 啊。咁佢因为佢有利用咗民族情感嘅。因为佢话呢件事其实就真真事。即係想当年真係切发生过咁样嘅事。係中国嘅渔民一啲普通渔民俾当地啲黑帮屈佢运毒。其实就係黑吃黑。系啊，得唔得？真实嘅，咁所以嗰阵时政府都高度介入，即系不过就讲紧呢件真少少，2003-04年啦吓、即系唔系咁近嘅。咁跟住后屘就最后就真系还咗中国个公道，因为透过啲查案查到知道原来系虾吃虾，即系嗰啲中国其实真系渔民嚟嘅啫，即系啲好平凡嘅渔家夹硬屈佢话去运毒咁样，咁原来嗰啲毒品就系虾吃虾。咁啊，想外嚟咁樣當係報銷咗，其實就自己袋咗袋咁樣，即係預計大概係咁咯。咁啊死曬㗎，咁所以就話殺咗13个人就代表十三億人民咁樣。咁佢就利用呢啲情緒，咁成日好強調就話：喂，殺我哋一個人，我哋一定要討回公道，殺一個都不能少咁樣。即係成日有呢啲咁嘅語句咯。咁啊，當然係好大中國主義嘅，你問啊。咁但係就合理咁啊，拍個插片咪大中國主義，咁合理啊。咁你美國咪拍大美國主義，咁你又唔鬧，係咪先？咁我都你唔好兩把尺啊。咁所以撇開呢啲先，唔好講。意識抗拒先，咁啊拍得好睇，咁啊好熱血嘅入面，咁同埋佢入面佢拍到啲隊員即係 even 好嘥嗰啲角色咧，都好型嘅，咁同埋係一個好簡單嘅隊員都唔係好覺佢個名嘅，即係知道個代號啫，但係一個都喺啲逆境入面咧，佢都可以即刻處理到，即係佢唔係嗰啲。只是标榜主角劲，系啦，侧边啲人可能遇到，譬如突然间有啲大逆转咁，即刻死先。咁你知好多正常动作片都会咁拍噶嘛？即系搵啲嘥嘅角色死，然后衬托个环境好危险。但系就男主角又搞得点啊？衬托佢好劲，佢又唔系，佢啲嘥嘅角色咧有突变，譬如俾人哋啊，发觉俾人哋穿咗身份，夹咗喺入边啦。哇！即刻应变做到嘢，跟住又有啲嘢又救到个男主角噶。即系类似有啲嘢扭上扭咧，搞到你永远估唔到，谂住佢都死硬噶啦。啊，点知佢又冇事？咁喺啲动作场口设计上，你系估佢唔到咯。咁同埋拍得好实嘅，系真系用翻啲撞车啊、飞车啊、飞机、直升机啊、快艇啊，咁啊即系打到上天下海。咁同埋佢砌到啲场口都冇乜文气咯。一查案查少少已经下场又打喎，打完之后有咁佢打到好多种打法嘅，有啲入去啲城寨度咁城寨打啦，跟住又会有个商场嘅商场战啦，跟住又追逐战啦，喺个火车度又会打啦，车站度又打啦。跟住又會打到去森林啊，森林嘅殲滅戰啦，跟住最後就守城啦，入去要救人啦，跟住然後打到去山洞啦，跟住地洞啦，跟住出到去個平草原啊，地雷陣啦，最後就落埋個河。咁例如哇，呢啲砌埋佢每場10多分鐘已經個人中。 哇，咁好睇喎！ 緊張刺激，由頭打到尾。 系咯，即系都打机咁啊，真系。 系啦，咁但系佢又唔系话好，即系啲镜头正嘅，即系你唔会话，因为唔会话POV 啊，永远睇到好晕啊嘛。二来佢入边系有变化，即系你会睇就知嘅，即系好唔会好重复嘅，即系唔会永远系揸支枪系咁射系咁射，佢都唔系嘅。即系可能啊射下咁支枪梗有问题，咁佢要有啲嘢要应变咁样，跟住又有炸弹，又有短枪，又长枪，跟住又有直升机，咁会多变化就会。 即系你真系拍军事片就应该系咁样嘅。 冇错，即系好实嘅一套戏咯。咁所以变咗叫写实派枪战，咁就真系林超贤系第一位啦。如果你话透过呢套戏，咁同埋呢套戏好多人比就同之前。 國內有套 hit 嘅四億，就吳京第一套拍嘅作品《戰狼》比較，咁嗰套都似嘅，又係有啲民族情緒，又話有啲外國僱傭兵殺咗啲村民，咁佢就追捕。咁但係嗰套嘢交交在咧，嗰啲外國僱傭兵得十零人啫，但佢揾咗成500個解放軍去追嗰十零人，仲要有解放軍死，最後戰吳京先打贏咁樣，咁即係我嚟襯托吳京幾勁，咁又唔開心啦，拍得咁樣，一來係假製，二來你。太悶啦，因為來去都係得森林度追逐嘅啫，來去都係射槍。咁呢套又唔係啦，哇！場景多，加上人哋設計都有變化。第三，你打到嗰個 team 出嚟，即係嗰種真係一個小隊嘅 CQB 七人點樣作戰咯。咁佢即係表述到出嚟嘅鏡頭啊。系咪七個？我加埋只狗八個咯。如果係，應該都係七個。 唔計嘅，應該 係唔計只狗，係啊，七個應該七個。我數下先。 咁 係七個，七個 都係一張七檔優勝改編嚟嘅。如果係咁，都可以後係。 你可以咁講，都係佢冇死啊，冇人死嘅，成套戲。 唔係，因為其實你有冇聽？ 係啦，冇人犧牲嘅。啊，不過係咪犧牲咗只狗？ 日本 係我咁講。 你冇聽？ 人好似冇死，冇死。 日本嘅叫做 Wild Seven， 即係叫做 冇錯冇錯。 有睇 Wild Seven？ 有睇。 Wild Seven 其實都係話係改編自呢個七人之事，即係佢變咗現代啫嘛。七金剛，七金剛啊，香港叫做。 係七金剛，七金剛。 會唔會佢呢套係有少少啊？ 但係佢就。你問我佢就始終佢係集中嗰兩棍嘅，即係個擺位就冇咁平均咯。因為其餘嗰啲都幾嘥嘅，即係其餘佢嗰啲隊員就即係見到個名啦，食嗰餐，即係拍佢食一餐飯啦。其餘就作戰狀態作戰嘅啫。咁佢又唔似親金剛嗰只拍法嘅，即係或者即係七合當救治嗰只拍法嘅，即係冇乜 highlight 嘅。其餘佢都係集中嗰兩個，咁所以差差唔同。 系 咧 ，OK， 即系就唔算 系 呢一种 啦，系啦，唔算，系啦。不过就以即系叫做话，你要睇娱乐性枪战，咁就变咗你好明显呢个礼拜两派咯，即系可以睇完两反派。 有你话要讲埋呢个霸王花，你话都打得 OK 喎，系咪要？ 喂，咁系喎，咁啊，除咗写实派同埋浪漫派，仲有就系甜品派，甜品派就系我即系我其实我都推介严格嚟讲，咁因为我不嬲都几 buy， 即系我 buy 啊，即系唔系 bias 啊 ，buy 几 buy 前个位，我觉得佢即系有 say 嘅拍啲嘢，咁有套辣警霸王花咁啊，大家估唔到啊，嗱我都出文我都有赞。咁啊！啲網民即係插我啊，又鬧我話：喂，呢套有冇諗過直頭遠？就嗱，到你唔俾錢入場，冇諗過要俾錢。咁佢話睇啲不如睇 A V 咁樣，嗱咁啊兩件事啊，睇 A V 還睇 A V 啊，咁睇女還睇女嘛，係咪先？你唔得咁樣，咁而家你咁樣一世唔使睇女啊，咁你咪全部睇 A V？ 你咁講係咪啊嘛？係咪先？感覺唔同嘅，咁啊係啊，咁當然講我都係講笑性質講啊。咁你話呢套咧，你問我嗱，之前有套我激讚嘅。原子溫作品今年嘅超能勁處男，即係等於就係咩？我們都是超人的嘢，得唔得？係嗰套，嗰套就被定義為我今年最扯嘅睇到，即係 啲人中意喎，香港啲人唔中意睇喎。 係啊係啊，嗰啲人，但係其實我覺得真係曬嗱。第一，佢因為佢冇乜 budget 啊，依啲戲冇乜 budget 宣傳。咁二來咧，真係冇人知佢入邊啲女幾咁勁。我真係你睇咗你就知啦。其實真係我覺得香港人其實應該要睇。亦都適合香港人睇，其實香港人都會睇呢啲啫嘛。你問我係嘛？佢好高，係咪先？香港觀眾有啲咩水準啫？咁但係喂，嗰套都你唔好計啦。但係嗰套我定義為今年我覺得最扯嘅戲，哇！入面真係以即係唔係三級片計啊，即係以 B 級嚟計，佢都算最盡噶啦。即係入面拍女啊。咁我覺得《辣警霸王花》咧入到頭三咁樣，你諗下。咁當然唔及《超人勁處男》啊。咁咧。套戲都唔冇乜劇情嘅，因為佢又唔係笑片嚟喎，嚴格嚟講啊，因為佢都 我以為笑片嚟㗎啫， 係冇乜場口笑，佢認真警匪，即係你預佢做查恐怖分子咁啦。咁但係咧，你唔好以為借得 poster 嗰六個喎 ，OK？ 咁六個你嗱入邊六條女啦，咁啊大家都知欣兒嗰個角色係下巴嚟嘅，得唔得？咁啊冇理佢 ，OK？ 咁啊除咗下巴嗰五個，其實都有啲睇頭，有啲揭秘嘅。咁有 Gina 啦，有阿崔碧嘉啦，跟住有有個大碼嘅新人嚟嘅，得唔得？但都 OK 嘅，身材都好嘅。咁跟住仲有其實有個係功夫巨星入邊打得即係 TVB 當年功夫巨星叫何佩敏啊，係啦。咁佢有識即係表。是入面是打得的角色，即是格斗術，咁我埋身肉搏，咁但其實佢身形都 OK 嘅，咁真啦。咁 TB 嘅咪飾演 TB， 咁另外仲有就估唔到，其實呢套戲個女主角其實唔係 Gina 嘅，你 Gina 當係啲 team 嘅領袖，咁但原來真正女主角呢套戲其實係阿岑麗香。 哦，竟然係咁。 係啦，因為佢係唯獨佢係諗到上一代嘅霸王花， 咁其實除咗頭先講呢六個，其實仲有嗰六個就係星啦。有咩咧？鄧麗欣嚇 Steffi， 跟住楊思琪思琪姐 ，Jessica C， 跟住仲有啱啱 G1 格鬥冠亞軍 Margiela， 跟住另外仲有就係嗰啲未知天使嗰啲我都唔知啊，咩咩春卷定唔知咩，我記得都亂曬，係啦。咁另外仲有一扎㗎，即係後面再有一扎過場嗰啲、哦、你都一定會刷醒嘅，但我都噏唔到個名㗎嗰扎 Lemo。嘩你諗下，咁嗰啲五個係上咗個霸王花一開波出場。 去曬邊呀，去曬邊呀， 因為一開波就講要追一個恐怖分子叫總統，點知就中咗伏、 哦、 全部一鑊熟。 唔係啩，死曬。 係死剩就係阿 Steffi。咁 Steffi 都救緊啊楊思琪，咁就誇張啦！楊思琪有個 moment 掛咗喺個樓梯度，咁、已經俾個殺手用刀嘅個殺手介佢個背脊，搞到流曬血噶啦！咁但係掛得嚟咧，佢成隊波我擠落個欄杆入邊， 唔係啊， 得唔得？但係你咪贏咗，喂呢場好，喂大佬你掛欄杆就掛欄杆啦，你掛咁擠隊波入去啲客先係頂住喎，喂但係成隊吸咗入去喎，即係係咪先？呢啲咪叫高手咯？ 即係佢冇嘢鎖住佢，唯一就係咁樣。咁樣唔喐得 係咪？佢明明喐得，佢係吊咗喺欄杆嘅，其實，即係佢跌緊落去，唔係跌緊落去，即將會跌落去，但係掹實隻手啊掹實，但係對波啊攝咗入去，咁跟住就喺度好危險嘅狀態。咁啊，阿鄧麗欣啊衝緊嚟救，咁但係衝唔切就俾佢上面嗰個刀佬介咗兩嘢，咁最後介埋對波啦，流曬血，咁啊跌埋落去死埋嘅，阿思琪姐。咁仲要臨死嗰下，仲要揸住阿 Steffi 隻手，叫佢照顧個女。咁於是大家都知個女係邊個，一開頭係營造俾人聽，佢個女係 Gina 嘅。咁但係原來唔係 Gina， 實情阿楊思琪姐個女係阿岑麗香。咁所以先話好多戲係岑麗香度嘅。咁因為岑麗香咧翻嚟做霸王花，原來為咗報仇。咁因為咧阿 Steffi 大咗之後咧，即係20年後啦，新嘅霸王花個教官就係 Steffi 啦。不過因為 Steffi 又冇份，即係唔再演啦，佢就話廿年後就變咗樣嘅。佢另外揾咗個， 我即係第二個演員做佢， 係啦，另外揾個演員飾演佢，係、哦、但係佢係 Steffi 嘅，即係入邊個名都係咩燈光咁樣。 即係第二個演員嘅，而家嗰個 係啊，第二個演員，但係嗰個演員出名嘅，但我噏唔出個名。 唔緊要啦， 佢係出名嘅女嘅打星嚟嘅，即係上一輩嘅女打星嚟嘅，係啦咁樣。咁跟住就由佢演咯。咁啊咁所以岑麗香入嚟原來個 point 係想報仇，因為佢覺得係阿 Steffi 害死咗佢媽咪嘅。咁但係後期啊，當然啊，跟住冰釋潛念又知道曬，咁大家槍頭對外要搞掂個總統，即係嗰個恐怖分子咁啦。咁啊劇情就算㗎啦，即係你問我就 同一個恐怖分子嘅仲係。 係啊，打翻同一個，咁但係就留意，上一鋪啊 ，Steffi 最後好似都肥咗個恐怖分子嘅槍，佢、 哦、 後屘先交代，表面以為同一個恐怖分子啦，就冇理由啊，廿年啦，咁原來就話係佢個仔就笠咗個面具扮佢嘅，咁係啦，係佢就親生仔，佢就話原來嗰鑊之後咧，佢翻到去就病死咗佢老豆。因為中槍之後發炎咁樣之類咁樣，咁所以嚴格嚟講，當年霸王花係冇個任務冇 fail 到嘅咁講。 其實嗰時無線咧都揾阿楊思琪，你咪拍咗套嗰啲電視電影咁嘅嘢，係玩呢個咩女探俏嬌蛙㗎嘛？你唔記唔記得？ 好似係啊， 即 係三個嘛係嘛，扮好似係啦係啦咩？ 係啊，咁所以可能佢呢套呢啲咧話就話霸王花，其實可能係搭有啲嘅女探俏嬌蛙咁咧，我想象係咪咁啊？ 咁都似咯，咁你問我佢就呢套就同原本即係意思80年代吳君如啊咁嗰扎咧咩李治啊嗰扎就唔同嘅，即係完全冇拉冇攬嘅啦，亦都冇咩致敬嘅。你問我，即係純粹攞咗條橋做， 攞翻個名咁咯，有少少 係。係啦，但係個 concept 都似咯，因為你知道你啲女警，咁你開頭已經打啦，咁跟住女警又會訓練，咁訓練嗰下你就著曬啲軍裝啊，又緊身衫噶嘛，咁又會上山下海，咁啊 show 到身材咯，咁跟住佢又會整場又即係辛苦完咁入去沖涼咁嗰啲，即係會有一定有呢啲甜嘢俾大家嘅。咁跟住到打完啦，出到嚟即係 operate。咁梗係要去晚會啊，收集情報，又會著晚裝，咁著晚裝又會打鑊嘅。咁跟住著完晚裝之後，咩嘅又要去啲泳衣 part， 又入去又要攞情報，又著泳衣。咁跟住後屘到打啦，喂，到打啊正常啦，最後呼機啊打，咁你要孭曬啲避彈衣啊，又槍啦。打打下都會啲避彈衣甩曬，變咗著咗胸圍底褲。咁你話係咪贏咗？因為有個明明有件褸嘅，跟住同嗰個刀手咧打打下咧，介下介下，件褸都介爛曬，最後又係件胸圍。 咁敵人有冇女？敵人有冇啲女幹部 啊？有，佢有一個女角色，不過 TB 嘅，佢係 TB， 但係都型格啦，但係又唔係勁身材啲。咁但係佢就標榜佢呢個型格女最後就同個 TB， 即係同翻何佩瑜兩個拳頭交嘅。咁但係打得幾精彩嘅，即係真係有設計嘅動作，動作設計嘅拳頭交。咁同埋打咗幾個 hit 嘅，即係。打完一度去贏咗，咁後屘佢係逆轉勝，最後就上到天台先贏咁樣，即係你如都有啲鋪排咁樣。跟住最爆就出壁家啦，咁你知即係其實七個入面最好身材就出壁家。咁如果啲你我咪唔知出壁家咩，見個名都知勁啦，個名啦。如果你想睇出壁家咧，我 high 到 comment 第一，我之前激讚有套老粒飾演 Eric Cock 嗰條女護醫生個就出壁家啦，咁你已經冇得彈嘅啦。跟住你要睇 PG 戀愛指引入面直頭有場床戲，就直逼三級嘅，除曬咁滯嘅係啦，堅砌嘅。咁就不得了㗎啦，其實出邊家好多戲都關佢事㗎，即係喜愛夜蒲好多都有，不過嗰時未出名啫。咁但係就喺戲入面出邊家飾演，即係你當大波母女喎，講完冇啦。係啊，即係佢係呢個大波母女嘅角色。咁但係純粹見對波咁樣。咁 但 係咁大波，喂，出邊家明明有場叫做唯一一場叫風空，終於唔見過空啦。咁佢又白色衫嘅。咁但係咧打打下都係最後就打到去。旁边有人死啊，喷血咯，啲血淋咗落件衫度，都要疑似露点。 你话即系突啫系嘛？ 系疑似突点，咁你就即系咪赢咗啊？即系冇得讲啊。 O K， 嗱，总之呢套戏大家知道睇乜，咁就其实佢俾晒你嘅，即系睇女睇打有晒嘅。你睇 冇错，娱乐片嚟计 O K， 冇错。 你揾错位咧就唔啱睇啦。你知佢俾咩你呢啲戏？其实呢啲咧日本啊拍好多啊，即系讲啲女打嗰啲啊。唔係行嗰啲啊，即係真係講啲女打嗰啲啊，做即係打戲啊，咁你呢啲就係我咁係嗰類啦，我應該係，因為我未睇啊，但係聽你咁講嗰次係嗰類啦。咁其實佢如果你係揾翻呢啲元素咧，呢套戲就你會滿意嘅應該嚇。 冇錯。咁另外就再最後提啦。咁今個禮拜仲有套就即係真係科幻嘅，其實嚴格講，喪屍手機 係啊。呢個禮拜啲。 我啊，郭快，咁你又問我，我就真係坊間都劣評啦。你問我，咁啊，所以我都有曬 expectation 入去睇，咁都話曬原作係啊邊個啊？即係啊，係啊，冇錯，即係名師啦，名師之後，咁咧你問我，佢本身梗係有意思啦。點解要打手機變喪屍？咁佢就其實串緊你手提電話咯。咁但係你知原作就講緊係想當年有手提電話年代，佢已經覺得咧手提電話。自從出現咗咁受歡迎呢，已經介入咗即係人類生活，就已經變咗好似行屍走肉嗰啲人咁樣。咁但嚟到呢一刻呢，你都諗緊即係都唔會有人好多人用手機講電話啫。你問我而家興 WhatsApps 㗎嘛，興 Internet 㗎嘛，即係我覺得佢條橋應該擠落去，如果而家翻拍啊，或者叫做而家拿返呢個題材拍啦，咁佢應該拍 Internet 或者拍 Facebook多過係個手提電話咯，即係你問我，佢就聚焦就話個機場咁嗰剎那，總之邊個講緊電話，突然間都會有啲怪聲嘅，咩咁樣好高音咁啦，跟住啲人就個頭好痛，即係痛完個頭就變冷咗喪屍啦。 係啦，冇得解 嘅。係啊，佢古仔係咁嘅啫，咁啊冇嘢嘅，你預啊，即係佢都，我懷疑佢唔係 B 級片，佢直頭係 C 級片。即係你知美國就分唔同級數咗嚟佢個 budget 預算，其實佢冇 budget 嘅，即係佢即係個 budget 仲差過每日街十號，即係佢即係接近三人一景嘅，不過就個景要移動咁解啫。佢機場嗰個景咧砌咗去嘅，即係假嘅好明顯，即係佈景嚟嘅，一塊玻璃影出去見到有啲叫 Comiskey 嘅飛機啊，當係機場。其實我覺得唔似機場，佢求其搭咗幾啲 bench 咁側邊有啲扶手電梯咁啊，當係機場。即係其實係商場嗰嚟。砌景拍都得嘅，咁嗰場機場戲就冇咗啦，跟住就走落地鐵呢就打都冇打嘅，就話停咗電，應該估計地鐵啲人都死埋啦，咁跟住就走落咗落個地道，咁地道就好似屍殺列車咁，即係行個地道，跟住後屘就捐咗上去，上咗樓咁條街已經出曬煙啦，連 Y 縮都冇俾嘅，即係我哋意會佢係出咗煙啊，當全世界都係咁啦，跟住就執執一樣樣上咗架車，跟住翻到自己屋企。跟住喺屋企嗰度打咗一場，跟住出翻嚟又去咗某個屋企又打咗一場，跟住又遇到一個教堂又打咗一場。咁但係嗰啲打咧全部都係有扎喪屍咁樣衝埋嚟，咁跟住佢又拳頭交打低咗咁。咁嗰啲喪屍佢咪無敵嘅， 佢係可以中槍，可以打到，可以打到個頭，但係問題佢跌低咗咧，暈咗啦，你當，但佢之後會醒翻嘅，即係無限復活嘅你當。同埋入面有真係喪屍，佢唔係話純粹啲人變咗瘋狂，因為佢有個鏡頭嚟講啲嗰啲喪屍咧係可以斷咗只腳啦，即係扭斷咗只腳，但係唔知繼續行嘅。即係佢有呢啲典型喪屍嘅元素，咁所以嗰啲應該真係 zombie 嚟嘅，即係人變咗 zombie， 佢並唔係話純粹發狂 ，OK？ 佢冇合， 但 係 佢記住，佢個目標咧，佢又唔係過嚟咬你喎，佢過嚟係同化你喎，佢、一開頭佢咬嘅，一開頭佢未咬，佢就你當佢係勾起咗人類嘅劣根性，個個都暴力傾向，就真係會殺人嘅。但係到後期咧，唔係後期啊，即係叫做。過咗第一波攻擊之後呢，佢就話嗰啲喪屍嘅目標呢係要搵返喪屍朋友，咁佢就係似係串緊人類呢個關係啦，即係你一定要埋堆咁解啦，所以每一隻喪屍都會趨向啲喪屍群，當佢入咗個喪屍群組，成群組會一致行動嘅、 哦、 要殺嗰個陣就嗰個陣、哦、要殺嗰個要追嗰架車全部追嗰架車，咁跟住佢追佢為乜呢，原來就係、是、佢開頭就係靠手機囉，但之後呢就每個人個口呢抹大個口咁樣類似好似發出一啲好似咒怨嗰啲聲音，咁佢就其實佢係串緊 56K modem 嗰架聲嘅，即係 56K modem 咪有架聲嘅呢嘟嘟咁樣，佢其實拿嚟串嘅，咁玩完呢架聲呢，咁聽到嘅人呢都會變喪屍，咁即係後期就唔係聚焦手機啦，其實就係一個你當係聲音咯，即係你聽到嗰把聲，咁 even 佢仲可以拿呢把聲廣播喺個收音機度、啊啊，聽到收音機嗰啲人都變曬，咁、即係總之就有聲音聽到就死咁，即係變曬喪。咁咁個目標就係佢個目標原來係要合群，同埋就係建立同伴，咁最後所有人都變曬喪屍，咁就大家都係單一行動。咁佢又強調啲喪屍變咗喪屍咧，原來佢哋連線緊嘅。只要一個喪屍睇到有人、全世界嘅喪屍都知嘅。咁佢哋心靈互通嘅咁講。咁同埋佢哋係會有一致性行動嘅，最後就係、是、大家都會大家望住陽光，大家夜晚都會不停咁行。咁同埋最後有一幕就係佢哋會大家圍住咗個大佬。咁佢有一條大佬喪屍。咁但係嗰條大佬喪屍咧，從來喺個夢境度出現嘅啫。佢實體咧係任何人睇都唔同喎。即男主角睇個實體就會見到佢係佢老婆嚟嘅，咁而另一個人睇到會睇到係佢個女，咁佢個仔睇到會睇到佢係佢阿媽，咁佢係冇實體嘅，你嚴格嚟講，即係你當係好似一個你嘅心理投射，你最重要嘅人就會投射咗落去，你眼見就會見到佢咁。咁佢就話呢一隻嘢係喪屍之王咁樣，咁我估係個象徵意義啦，即係象徵你好似 Internet 世界，你總有一啲人你係特別。紧要咁样或者特别重视嘅人，咁你好似系围住佢团团转，你嘅人生就围住佢，咁佢有啲讽刺，因为啲丧尸都系围住嗰人转，咁而行尸走肉咁转咯。咁最后点咧？咁男主角咧最后冲咗入去，入边又同佢有啲博弈啦，最后就叫做揾枪打死咗嗰只丧尸王，瞓低咗。咁但系咁你知打其实佢唔死噶嘛，咁但系都冇讲噶啦，跟住又救走咗个仔。咁有个仔嘅，个仔喺度，咁一直条主线都话要搵个仔，男主角啊。咁另外阿黑鬼咧就唔系嘅，黑鬼男主角就系纯粹为求生嘅啫。咁最后佢系分道扬镳，因为个爸爸即系男主角啦，就话睇到翻到屋企啦，终于咁啊杀埋佢老婆添，佢老婆变丧尸啊嘛。咁喺个雪柜度见到佢个仔留低嘅 message， 就话自己喺边度，咁你快啲嚟救我。咁但系咧，佢因为后屘讲咧话嗰啲丧尸系有智慧嘅。佢雖然佢喺度麻木嘅啫，但佢話佢連線曬㗎嘛，成個喪屍係有策略嘅，佢個目標係要增加喪屍喪量，咁佢就話呢個係個陷阱嚟嘅，咁叫佢唔好去，咁但係個老豆就話一定要去啊，佢個仔就算佢死咗我都要知道佢死咁樣，咁於是佢自己一個揸車去咯，咁佢仲話寄語就係話你我俾曬啲電郵，俾曬啲炸彈你，咁你快啲去加拿大，咁我估美國都失手啦，咁呢條路就去加拿大方向啦，咁但係同期咧，你叫佢話每200米咧，幫我噴一噴地下。咁萬一我揾到個仔係冇事咧，我就會跟住你嗰啲沿途嗰啲噴話嚟揾你咁樣。咁佢就咁樣從此分道揚镳啊，冇咗個黑鬼啦。咁但係呢度都差唔多接近 ending 噶啦，得唔得？咁 ending 之後入到去，咁最後救個仔啦，出到嚟點知就攬住個仔，點知攬嗰下咧個仔就嗌，原來個仔嘅喪屍係啦。咁但係當一嗌嗰下咧，佢就知道自己賴嘢，跟住就撳掣。咁其實佢一直標榜佢有架炸彈車，咁最後就一夜炸就炸曬啲喪屍咁樣。咁跟住下個畫面咧，就見到佢兩個好開心咁樣行，就喺度跟住嗰啲線索就揾緊去緊加拿大揾佢哋。咁拍到畫面好唯美 咁大家都理解，呢啲戲呢你記住佢係諷刺社會嘛。咁諷刺社會永遠唔會大團圓，因為佢要控訴呢個 internet 問題嘛。咁所以就當佢拍到個夢幻一個 dissolve 出嚟呢，其實係幻象嚟嘅啫。實際呢當佢攬住個仔嗰下呢，佢已經變咗喪屍。咁跟住個鏡頭影住一扎人圍住個喪屍王喺度行，跟住慢慢由航拍 zoom 埋去近鏡，就見到男主角都變咗喪屍，跟住就完 了。其實佢個故事又冇咩問題嘅，係咪佢拍得？ 你問我係啦，其實大橋你問我正嘅，即係如果你有 budget 拍咧，你聽手機變喪屍啲橋都過得，咁其實《屍殺列車》都係啫嘛，即係你車條冇橋噶，你都係上咗列車啫嘛。咁但係問題一聽覺得吸引嘅，咁但係點解拍得點樣咁反應咁差呢？其實因為真係拍得差，因為咧頭先我講嘅精彩咋，佢中間嗰啲位咧真係悶到破街嘅，同埋佢每場 battle 都好鬼粗嘅，即係粗到係即係冇動作指導啊，求其我同導演諗啊，等你衝埋嚟啦，跟住一拳就執啊執張凳一嘢車落去，咁嗰只喪屍就跌低，咁跟住走出門口啊，即係依啲動作嚟嘅啫，冇設計，冇特別，冇畫面嘅，咁佢來去都係咁咯，咁啊去到某個位咁啊，但係中間咧好多文戲嘅。好多讲嘢，咁但系讲啲嘢咧又唔系话好有人性客话。 仔咯，如果系咁 样。系啊，斋托，哇，中间真系拖到闷到趴街，同埋我成日咁讲，你 A 去 B，B 去 C， 你个目标都系遇到啲同伴，跟住又梗系会慢慢地获得丧尸情报。咁呢啲其实大家预下咗啦，你嗱临尾一个角色讲 Q 晒就算咯。咁但系你唔好分到硬系好似好抽丝剥茧，因为一开头佢又话嗰啲丧尸个夜晚又唔喐嘅，但后期又进化咗。夜晚又喐嘅，咁你呢啲冇意思嘛？你街啲咁嘅情节，你觉得系扭桥咩？即系我唔觉得有咩惊喜咯，个设定任你 set 嘅。跟住佢开头又话一定要听电话，到后期其中有个女人咧，就出边有怪声，将只耳仔挤咗去个玻璃窗度，听下出边咩事。点知就濑嘢，佢变埋丧尸。咁即系表示，哇个声波咧啊，咁样嗰啲已经可以透过第二啲媒介攻击。咁样懒系将呢啲即系抽丝剥茧咁出咧，但系就。你出得手 拍得好都 OK 嘅，佢拍得好都 OK， 我你个表 系啦，我相信得 好啊， 个原作古仔系正嘅，即系始终不灭嘅。咁但系就手法差兼冇 budget 咯，即系我觉得呢啲戏你冇 budget 冇拍啦。即系好似《屍殺列车》，如果唔系韩国而家一拍已经咁高 budget， 系嘛？你当好似港产片咁拍法，咁你懒人啦。 拍啲简单啲嘅路线，你复杂路线一定要有高 budget 嘅。 咪咯，咁同埋你如果唔低 budget， 你不如拍得扣啲，因为拍得你有深度啲。你咪砌个四人一景来去，原来呢个世界出边都唔知咩世界，入边来去去喺个机场入边死剩五个嘅啫，五个点样走？跟住哇，有啲博弈博来博去，入边搞来搞去都嗰两层嘅啫，出到嚟先知呢个世界灭亡咁样。咁你呢啲你话呢啲嚟避咯， 即系低 budget 就可以咁样。 咪咯，你拍得好都紧张噶，系咪先？问题就 唔 好睇 啊！真系唔可以低 budget 拍真系。 咪咯，咁你来来去咁样。 我都问下，咁个两个男主角点解一路都冇事咧？既然你话哇有广播又剩咁喺度播啲声，咁佢戴咗耳筒啊？即系点解会？ 系啊系啊，冇错，我后屘知啊，因为知道佢又知道，咁啊失咗耳实，兼后屘不过佢用广播招都好后期啦，即系去到进化到好后期，因为我估佢都系一开头啲丧尸都冇意识嘅，后屘渐渐地 build up 咗个社群，即系佢又咁讲咯，跟住后屘佢即系我估佢都有啲系串紧 KOL 嘅，即系喺个 internet 世界渐渐地开头你都各自独立唔同个体，最后原来你都系听晒一个人话，嗰个人叫你做乜就做乜，咁即系有啲咁嘅讽刺嘅，咁啊后屘甚至乎开埋咪。即係可能變成由新由網上變成落地，咁你都信咁樣，咁我諗佢有啲咁樣嘅串佢嘅，即係呢啲咁樣嘅諷刺咯。咁但係又即係手法咁低咧，咁你有呢啲咁嘅點咧？點冇成日咁講？係咪先？你拍諷刺有幾難拍啫？咁你好睇先啦，大佬話你前提，你唔係話你想拍。諷刺就代表神作㗎嘛，係咪先？咁你手法咁差就變咗就觀眾難入口。 係個原著啫，你拍唔到出嚟㗎嘛。 係啦，個感覺。 即係拍得渣， 同埋 金融小說都係。 同埋個男主，個男主角啲演技好唔得㗎，我真係唔知點解要揾呢個男主角，好差。即係你問我，佢又唔係緊張刺激做到。个样又好似有啲优柔寡断，又表达唔到点样为咗救个仔个付出，即系个样又仍然系要挫嘅。咁啊，加上又唔系靓仔，又唔系后生，我唔知咩运佢。 你知唔知呢个边个嚟先？ 系啊系啊， 你知呢个边个？ 就差啲。 古石喎， 系咁啦。 你知唔知呢个砖古石啊？ 一听到，唔好意思，系。 唔系你知唔知边个砖古石？ 我砖古石，我咁啊唔识喎，系咯。 砖古石， 反而你嗰黑鬼我咪识咯，系啊。 咪砖石咪就系2012嗰个？ 系咧。 即係上次阿成龍咪揾佢嚟拍嗰套 嗰套喺西域跟住走 方舟套嘛，係咪機械方舟套嘛， 羅馬兵走咗去呢個丝绸之路嗰套啊，成龍啊。 哦，明白明白。 又係鑽古石囉、啊。鑽古石拍好多即係合拍片㗎，即係有一套又同阿周潤發講上海嘅，你有冇睇過啊？上海灘。 咁有啲印象喎、啊。係 咪嗰條 花千骨院。 鑽古石囉、啊。 是喎、 哦。唔係渣㗎，不過可能你呢套。 係喎、哦、都係星嚟喎，如果係咁。 係鑽古石好出名㗎大佬，所以呢套戲如果你搭出嚟話鑽古石即係 Samuel Jackson 㗎嘛，咁其實唔渣㗎、哦、但係竟然係北美啲人都話好垃圾嘅一套嘢囉，係囉，咁所以。 唔係，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唔計明星效應㗎，佢入面即係做得差。即係佢個角色唔應該咁做囉，我覺得佢係個演繹都有問題。是啊，或者可能导演指唔喐佢。 是 啊，即係佢鍾意咁演咁演冇辦法控制唔到佢咁樣。佢都演得唔啱啱啲。 即係你周潤發又點啫，我擺你去做龜仙人你都冇得冇戲好。即係你覺得我演啫大佬啊，即係我好演員你都有得我發揮啫、啊。你叫周潤發咩啊，做咩做龜仙人咪大佬佢都企喺度啦，係咪先。咁你個劇本劇本還劇本，小說還小說，小說寫得好係個橋。劇本寫得好唔好先，你啲佈局寫得好唔好，可能佢根本都麻麻地嘅，咁你都係跟住做嘅啫大佬，我作為演員我唔好改你劇本咩大佬，係咪先。咁可能你個劇本都麻麻嘅，你好演員都冇用嘅，我真 係。 係。係囉。Anyway, 好，咁差唔多啦，係咪講曬 咁。係差不多啦，咁就差不多啦，我知道佢又今日又講長咗個幾鐘。留啲時間俾大家，係我知道我越講越長 ,sorry 啊。會開始講呢個啊奇異博士嗰個嘅嚟香港嗰度㗎，係。 是啊，冇错冇错。 好啦，咁唔该晒不打先。咁下个星期有冇科幻片啊？定系都系未有啊？ 下个星期 Doctor Strange 都未喎，系喎，仲未有。阴公 真系惨啊，真系惨啊，唉，真系。系咯。佢都好多个礼拜系冇乜片讲啊，即系科幻片嚟。 明白。 好，唔紧要。咁下个礼拜我哋大家有咩讲？ 好，下个礼拜再见大家 ，thank you 晒，好，拜拜，拜拜。 喂，雷德，等我讲第一句先。系啦，咁咧就。好啦，咁而家阿 Sunny 啊，同阿艾米啊，都喺度啦。 系， 系啦。 Hello。 好，咁咧，咁啊，即系同大家讲咩咧？咁就讲下呢个奇异博士啊。咁啊，啱啱系咪喺呢个嘅嚟咗香港啊？系咪早几日咁啊喺红？ 系啦，嚟到我哋尖沙咀呢个星光大道呢边啊，文化中心啊。 冇錯啦，咁艾米就有去喎，咁因為呢其實本來阿新年都話去㗎，不過喂原來要有飛先入得去喎，咁你發覺又唔係怎去呀佢都入去喎。 係呀。我冇飛㗎。係 咩？ 我冇飛㗎，係呀，我冇飛㗎。 咁冇飛點去到 㗎？冇呀，咪當自己一個 fans 咁衝埋去，跟住之後本來喺即係嗰啲嗰個範圍嘅外面，跟住即係佢跨咗個位係有飛嘅人同埋冇飛嘅人，咁冇飛咪喺出面啦。咁啊，之後佢就放咗，即係看台上面有個文化中心後面有個看台位置嘅，咁佢就最尾都有放啲人入去即係去到看台嗰度填滿佢呀，因為佢跨嗰個位好細㗎嘛，係呀。 即係想個場好睇啲咁樣。 即係原來即係冇飛去到都可能有機會入，因為可能原來都唔係咁多人攞飛原來。OK, 咁實質現場睇到啲咩呢？去同埋去其他人係咩人嚟嘅呢？你話周圍圍繞住你嘅都唔係 花 粉嘅 fans 嚟㗎喎。 是啊，其實我見到嘅真係 Marvel fans, 我感覺上真係比較少嘅。 咁實質話你係咩人 呢？女啊，全部都係女人嚟嘅，咁有啲女人嚟到呢，其實即係每次Dodo 姐啊同埋另外一個司儀就叫 Derek 啦，咁佢哋兩個一提到呢個我哋嘅男主角 Benedict Cumberbatch 呢，就會瘋狂咁尖叫啦。咁啊，我其實有少少懷疑嘅就係佢哋嚟嘅目的唔係因為我哋有一個新嘅超級英雄啊 ，Marvel 超級英雄啊，而只係咧去追星咁追啦，見到我哋嘅男神啦，佢哋嘅咁啊，而嚟呢度去即係求個簽名啊。求見個面啊，咁樣。 喂，咁佢哋到時會唔會買飛入場㗎？如果係咁， 我其实即系唔担心呢样嘢嘅都，咁你 都 你话一班一班真系 fans 嘅，即系都好似我咁，我琴十四号开始放即系放开始开放买飞嘅时候，我即刻买咗嘅。咁佢哋呢班咧都唔忧心嘅，即系可能佢哋系冇嘢做啊，约埋成班啊追星族咁一齐去睇嘅， 即 系 都会睇嘅，系啦。 系啦， 唔同啫，大家系咯。 系啦，系啊。 同埋佢哋呢班人嘅人数先多啊，多过呢啲 Marvel fans 啊，应该 系随时真系多过我哋嘅。 一定多噶啦，系咯。所以其实佢电影公司都系做呢班人啫嘛。我记得上次阿罗拔唐尼走鬼咗去大陆，咪有下边咪全部都系班师奶喺度，嗰个叫啊， 吓， 即系嗰个我叫佢影出嚟就系咁咯。咁我諗佢都係做呢班人個市場就多過 fans 㗎啦，即係多過原本超級英雄 fans 㗎啦。 嗯。 好，咁嘟姐問咗啲咩呢，佢嘟姐識唔識呢啲嘢㗎呢？ 嘟姐同埋另外 Derek 都係唔識嘅，即係唔熟㗎啦。咁啊佢哋都問埋啲好皮毛嘅嘢啦。咁你睇到即係蘋果有個訪問嘅，咁嗰個訪問其實嗰、那個問嘅問題呢，其實都係一啲 fans 喺即係個直播期間都係一啲 fans 掉啲問題上去，等啊都即係代大家問嘅。咁啊之後去到個嗰、那個現場呢，咁其實都即係問嘅問題呢都係交行過嘅啫。即係問埋啲問埋啲。 蘋果嗰段反而好啲，蘋果嗰段啲題目好啲反而。 是啦，因为即都是有啲fans， 其实差唔多嘅真係。因为其实你话嗰啲 fans 问，其实都系嗰啲追问一个男主角嘅嗰啲嘢嘅啫。即係话你鍾意香港啲咩呀，咁样都完全唔系问緊 Marvel 之后嘅计划啊，完全唔系问緊会喂，就算好皮毛嘅话你会唔会拍续集啊，都冇问过。 即係同埋 咁啊。 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 咁啊。直情其实有少少离谱添啦，你见到苹果嗰边就直情拎啲嘢食出嚟啊，拎啲乜鸡蛋仔啊，珍珠奶茶出嚟请人哋食。 咁啊，听讲呢个女师傅嗰个演员系食斋嘅，本来啊， 系 咪夹硬都啃咗几粒烧麦啊？ 我哋嘅 Ancient One 系啊，系专登请佢食啲素即系斋烧麦。 我都斋嘅，我以为想去破戒添，谂住啊。 斋嘅， 咁都好啲。 嗯， 咁即系其实系揾佢嚟 sell 香港喎，睇嚟似乎系。 我都唔知佢其实今次嚟系即系做咩咧，都冇乜特别新嘅资讯可以带到俾Marvel嘅朋友啦。 唔系嚟 promote 套戏咁好似啊？ 系啦。 咦，咪有啲失望咧？咁今次又同地毡。 我对我自己即系身为 Marvel 嘅呢啲咁嘅 fans 就唔系好满意咧，即系因为个内容上面都冇乜去讲翻佢嘅自己嗰个电影世界入边嘅事情啦，咁啊似净系真系纯粹为咗去谷呢个销量，即系嗰个票房啊，咁啊嚟到香港咁样。 這個就不是來賓的責任了，這個你做得訪問呢，就是你訪問的人準備問題的。 就 是你好像上那些時事節目那樣嘛，那你那個司儀本身就是要諗定要問什麼那來去就是帶出那個問題的嘛。那個來賓他沒有責任的，那我上來你節目那樣是不是，那你問埋啲行嘢，那我都是照答你行嘢的啦，我不會自己無端端答第一些東西的嘛，是不是。但是香港是這樣的啦，即是你不嬲都是找一些外行人來做事的嘛，即是他呢就怎麼說呢，他是那個司儀啊或者做主持那些經驗就很好，但是呢他對這個 topic 呢就一些認識都沒有的，那但是香港他就好像不嬲都覺得不緊要的，即是我撐得起個場那樣，那但是喂有時候不是找一些即是在這方面的人去做一個訪問可能會更加實際的呢，那但是他們不是想這些的， 即係咩都係諗嗰個卡士啊咁樣嗰啲咁樣。咁啊 ,Dudu 姐梗係夠晒資格去做訪問啦，係咪？咁佢唔會話諗下有冇啲第二啲，其實反而會喺呢方面會熟悉啲，即係例如好似台灣就竟然夠膽死就搵呢個超粒方即係訪問係咪？ 咁 佢係邊個啫？超粒方即係如果以主持嚟講你唔係啦，係咪？係咪？ 其實只不過一個 YouTuber 都可以即係做到咁嘅訪問都好超水準啦，講真的。 唔係就係、是、 已經夠水平啦、 啊。佢哋唔會話即係揾個反而揾個好名嘴嘅司儀，但係佢一啲都唔識呢啲嘢嘅人去做咯，人哋反而會咯。係、嗯、啊，你唔會揾啲吳宗憲噶啦，不如好嘛？吳宗憲都係訪問，咁做咩就揾嚟搞笑咩？係咪先？ 嗯。 或者你揾阿曾志偉個女去訪問佢，或者你揾阿細 S 去訪問佢。 係啊，大把人叻咧訪問呢啲。 係啊，但唔係講緊話即係個司儀嘅。嘅主持嘅功力，咁當然佢哋好高嘅，但係意思即係，呢、這個會唔會你要揾翻係呢一個範數都有認識嘅人咧？咁啊，唔係一定要好叻講嘢啊，有時係嘛？你 但係最慘，最慘香港就冇乜呢啲人才喺度。 香港唔會，香港對呢啲漫畫認識嘅人都好多，香港都好多 YouTuber 嘅， 多 嘅，冇用啊嘛，點會揾你啫？佢點會揾你先？佢唔會揾你噶，係咪先？嗱，呢個 show 你 not even 會揾阿達哥啦，邊度到到啊呢啲級數？即係佢哋覺得唔到啊嘛，係咪先？ 嗯， 係嘛？嗱，即係就算下次阿男神啦、啊，拍咗套係 game 改編嘅電影啦，你會唔會揾阿達哥去訪問佢？ 唔會啊， 又係電影係咪？係咯，香港就係咁噶啦，係咯，即係李小龍館啊，都唔係揾翻啲李小龍迷會嗰啲。人嚟去做裏面啲嘢啦，係咪啊？ 嗯， 係咯，即係咁咯，即係香港好奇怪嘅一個地方嚟嘅，係咯，即係做嗰啲人唔使識嗰啲嘢嘅 ，OK？ 係啊，係啦。 佢講另一啲 quality， 另一啲即係嘅嘢嘅，咁所以今次就隆重其事地揾咗啲好隆重嘅人嚟啦，但係就完全係冇辦法幫大家問到啲即係似樣嘅問題。咁啊，即係好得體地咁，大家就招呼咗佢嚟香港，就嘻嘻哈哈咗一晚噶嘛。 係啦， 哦， 攞下簽名啊！ 有一個好歡樂嘅場景，我哋話係咪啊？執麥喎， 執麥哦，係啊。 咁現場你都 咁啊， 歡樂㗎嘛？ 哦，其實係啊 ，Jerry 講錯嘢咧，咁佢將成個故事咁啊諗住講一次出嚟嘅，咁啊等啲人。了解一下咁啦，咁啊佢個內容咧就話到呢個啊我哋嘅 friend 咧，唔係，執麥唔係呢度，執麥就係阿 Dudu 姐，佢嚇見到阿男神跌咗支麥嗰個夾單嗰個嗰段，係咁佢幫佢戴翻，之後啲人就瘋狂改肚又話。但佢想摸下男神啊咁樣。 係。摸下個 Cooking Bar 係咪嗰個青瓜係咪 係。 係。 摸下個青瓜喎。 嗰個俾人笑啦又都即係。 喂咁你話阿男主持嗰個又點樣呢嗰度又跌咗次咪咩 嗰、那個唔係嘅嗰個其實係蝦碌嘢嚟嘅咁啊亦都擔心佢之後可唔可以再繼續主持 Marvel 之後嘅嘢啦咁啊因為佢將係啦佢將個故事內容呢就調轉咗其實佢講嗰個其實都冇錯嘅不過佢講嗰個係西藏呢就係、是、其實即係佢個故事背景發生喺西藏佢講咗呢句之後呢下面就係咁圈佢㗎啦咁、那、嗰個工作人員呢就好似佢又好似即個工作人員都唔係好熟套電影咁㗎喎佢就去問另外一個同事、 哦、 問完之後就見到佢個口型佢個口型係講緊你撲耳呀你撲耳呀咁樣咁、 哦、 上面 Derek 已經聽唔到㗎啦、 哦、 之後最尾呢唯有呢嗰、那個男嗰、那個工作人員呢就係咁同佢講唔好再講啦唔使再繼續落去啦咁樣。 哦 okay.即係佢已經講咗一句禁話，就係呢套你想避免提及嘅嘢就係西藏， 係啦， 睇錯佢口型啊！佢唔係講尼泊，要講你撲街啦呢鑊咁樣啊， 个口型一样噶嘛，你扑街啊，扑街噶，唔系意啊，你睇错咗啊，你扑街啊呢次咁啊，系啦，即系呢句嘢系完全系禁讲啊，大佬西藏，如果唔系呢套戏唔使改呢个故事。 其实我就可以讲下点解咁讲嘅，其实西藏咧就因为。真正嘅漫画入面嘅设定咧就系西藏，咁点解无端改咗嚟尼泊尔咧？就是、因为 Marvel 个公司嗰边咧就系、是、知道咧中国呢嚿系一嚿大嘅肥猪肉嚟噶嘛，咁好多赚钱嘅机会噶嘛，咁你依家提到西藏嘅话，咁咪涉及到佢哋西藏独立嘅政治问题咯。咁隨時呢套 Doctor Strange 又上唔到影啊嘛，喺中國。 一定啊。 咁所以佢哋就一定避免呢個問題，所以就成個故事改咗嚟撲爾。咁就呢個原因嘅。 咁所以更加唔應該提啊，喺呢啲會度仲。 係啦。 套戲都唔敢提，你喺個會度提就講埋出嚟。係 啦。 係咪？ 係啦。仲有呢個都可以話係全世界直播嘅。 係啊，瀨曬啊！係 啊， 真係尼泊爾啊！佢呢鑊真係 佢好彩啊！佢讲广东话咋，佢唔系讲呢个英文啊！已经唔系英文就真系俾人哋剪啊剪啊剪啊噶啦， 都濑咗嘢噶啦。 系 好啦，咁啊奇怪地咧，就在场嘅几乎冇人发现有咩问题嘅，因为全部都唔系漫画 fans， 全部系男神 fans 系啦。 嗯， 系啦，啲女都唔理你讲咩啦，系咪先？ 唔理噶啦，净系见到男神就呜，系咁疯狂呼呼噶咋，都听唔明咁噶啦。 佢都唔理你讲咩嘢，佢都唔系睇奇异博士嘅。 系啦，唉， 关我咩事啫？嗰啲内容啊，啲系啦。咁啊，似乎系咁啦，系啦。咁就成件事就好似睇到哦，原来香港系OK， 即系都唔拍 Marvel 都冇乜所谓嘅。原来啊，其实啲人都唔系睇 Marvel 嘅 ，OK。 系。 即系其实系噶啦，以往由美国队长到雷神都听闻啲女咧系。是都是想去搣下啲肌肉啊嗰啲咁呢，即係美國隊長變咗美國隊長之後，咪Agent Carter 咪代觀眾幫佢搣咗佢胸口一嘢嘅。 即刻要震下波咁啦。 嘩，啲女幾開心啊，睇到嗰一幕係咪，即係其實佢啲心態呢完全係睇港男啊，嗰啲心態嚟㗎，係啦。所以我成日都話呢，其實香港一樣可以拍到嘢，一樣可以好似 Marvel 咁成功啊！咁咩？總之冇香港冇超人，使鬼咩？求其亂咁著啲垃圾衫 cosplay 都冇所謂，你求其揾翻幾個港男啊，袁偉豪啊，一眾嗰啲咧，即係牙佬啊，求其喺嗰度咁樣著翻啲超人衫，係咪拍到垃圾超人都好啊？嗰班女一樣入場，你信唔信啊？ 唔使牙佬啊，陳浩得啊。 哦，咁你揾曬啦，你揾曬啲女會係啊，陳浩屌，陳浩直情要做啦，做個博士啊嘛， 係啦係啦， 跟住啊牙佬嗰啲就做啲好似女子美國隊長嗰啲咁嘅，要剝衫睇到啲肌肉嘅，咁你揾一眾呢啲咁樣喺度，哇，嗰班女仲唔尖叫曬咪即係入場咯？其實香港拍到㗎，呢啲個英雄就唔重要嘅，話知你著乜嘢啊？求其喂肉酸套衫唔緊要嘅，啲女都唔係睇佢著衫，都係睇佢剝衫啊嘛。 係啊係啊。 你話呢啲 都唔怕，唔怕冇人嚟睇㗎，因為奇博士都剝衫嘛。 係咯，香港諗佢啊，喂，其實自己都拍翻啲英雄電影都得㗎。其實班女又睇大隻啫嘛，係咯，係咯。OK， 好，咁好啦，咁有乜嘢睇到咧？今次嗱，其實呢啲啊，都姐你問嗰啲就算數啦，純粹就關心啊男神本人嗰啲就算數啦。好啦，咁中間有冇啲發布咗少少關於即係電影裏面嘅嘢或者 Marvel 嘅啲嘅消息呢？ 其實新聞上面就有嘅，但係之間即係現場就冇嘅，咁其實可以提一下。一路以嚟呢都有提過呢，我哋奇異博士呢將會入面呢係有一粒嘅無限寶石，即係呢個之後 Marvel 電影入面呢有一套叫做Infinity War 嘅電影嘅，咁嗰粒寶石咧就將會係收喺咧我哋奇異博士男主角中心口嘅一個頸鏈上面。咁個頸鏈咧其實係一個法寶嚟嘅，叫做阿加莫多之眼。咁呢個頸鏈咧，其實係 Doctor Strange 嘅護身符，亦都係我哋女主角即係有嚟到。香港嘅女主角Ancient One 啦 ，Tilda Swinton 所飾演嘅 Ancient One 啦，而繼承去到俾Doctor Strange。 咁其後即係你話呢一個寶石係點解大家都會話係一個無限嘅寶石呢？咁啊，因為呢一路以嚟呢都發布緊佢嘅嗰個硬照，或者佢宣傳硬照上面呢已經有一粒發光嘅寶石。本來呢其實一路以嚟都係冇即係嗰個頸鏈係冇嘢嘅。但係去到呢那個宣傳照嘅時候呢就變咗一粒一粒石頭啦，跟住發出綠色嘅光啦。咁呢個呢就我記得應該係叫做，我唔記得咗佢嗰個叫咩名字。啊係啦，係叫時間寶石㗎。 Okay. 係啦。咁亦都有網民呢就睇到話佢每一粒寶石呢都係同呢個 Thanos 即係呢個我哋無限戰爭入面係滅霸嗰個名呢係有關嘅，每一隻字咁就 THANOS 咁樣啦。咁一剩返呢就 H 同埋 N 係未出現嘅啫。咁就 N 啦，咁我哋講下今次奇異博士點解係應該係個 N 字啦。咁因為呢呢、這個頸鏈啊吓 ,necklace 㗎嘛。 OK。 咁就呢、這個頸鏈呢英文就係一個 necklace 咁樣啦。咁就直接可以插入到去呢個 Thanos 呢個 N 字嗰度讀嗰個代表入去嗰度。咁就最尾應該都仲有一個橙色寶石，就係靈魂寶石啦。咁嗰粒寶石呢就其實已經有人估到係咩嘅啦。咁啊 ,Avengers 2入面呢其實有一個 screen 呢就係講個雷神咪跳咗入個水池度，然之後喺度即係剝曬衫跳咗個水池度，跟住見到啲夢境定係唔知啲咩嘅嘢嘅。咁嗰一幕呢其實有一個叫做海姆達斯嘅人，咁嗰個就係一個彩虹橋嘅守衛嚟嘅。咁嗰個守衛呢其實佢對眼係橙色啦，另外佢心口裝甲嗰度個心口嗰度係一粒橙色嘅石頭喺度嘅。咁亦都係佢呢個九界嘅守護神啦。咁佢呢個身份呢係除咗彩虹橋嘅守衛之外，佢就可以睇通曬九界嘅嘢㗎嘛，一路都係話。咁即係佢係幫雷神喺度搵呀呢個 Jane 咩呢 ?Jane Foster, 即係我哋嘅女雷神呀。如果雷神唔做就係 Jane Foster 呢個角色㗎啦。咁呢佢就即係幫呀呢個Chris 呢個男我哋依家做緊嘅雷神呢是可以在九界入面睇通曬所有人類做緊啲乜嘢咁樣。咁所以呢一路都喺度話緊佢心口嗰粒呢就係靈魂寶石，亦都係最後一粒嘅寶石嚟㗎啦。 ok, 但呢個係估嘅啫係咪呢個。 其實都啱㗎啦，都係呢個緊㗎啦。係、呢個係有信心嘅咁啊。全部資料呢啱啱講嘅，除咗呢、這個啱啱我提到嘅海姆達斯未公開之外呢，其實 Marvel 官方嘅 page 都已經有㗎啦。 好、 嗯。 即係你知道官方講嘅？ 官方講㗎。官方講 Doctor Strange 嚟咁啊，嗰個海姆達斯嗰個呢就係網民推測。 咁、即係都係估啫，即係佢一日唔係官方講都係估啦。 咁啊但係即係我相信外國講出嚟嘅即係 Marvel 迷講出嚟嘅都唔會差得太遠啊咁啦。 咁到時睇啦，好難講嘅。又冇話一定要鍾意 有少少保留啦，咁就都 可以作一個一路冇出過場嘅人物都得㗎，係咪先？冇話一定嘅啫。OK, 好，咁好啦，咁呢個 Doctor Strange 有冇嘢要介紹俾大家呢？其實都仲有兩個禮拜下。 Doctor Strange 有咩要介绍俾大家？可以讲下佢三样法宝，我唔记得最后有冇讲过添。 冇讲下讲下，其中一个啦，系咪？ 系啦，咁啊颈链啦，另外咧可以讲咗佢个斗篷先嘅。咁、 哦、 啊，红色嗰件斗篷咧，其实咧佢自己咧系有一个名称嘅，咁就叫做悬浮披风。咁呢個 clock 呢就有少少同飛起上嚟，其實有少少同超人嗰啲呢係有少少分別，就唔係超人嗰啲係個人本身有能力帶佢去飛㗎嘛、 嗯、 即係佢個能力係飛行㗎嘛，但係其實奇異博士個能力係唔包括飛行嘅。咁係嗰個披風令到佢即係帶住佢飛，扯住佢飛咁樣啦。咁、 mm-hmm. 啊，一路其實有已經見到有 cut screen 咧，見到佢喺阿奇異博士拎呢件懸浮披風出嚟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懸浮緊喺空中嘅，即係佢係好似有自己嘅意識咁樣樣咧，喺度飄下飄下咁樣嘅呢、這個披風。Mm-hmm.就唔係好似超人嗰啲可以掛埋一邊嘅，佢唔可以嘅，佢係會飛嘅自己。咁有少少似呢個哈利波特嗰啲魔法嗰啲法寶㗎啦。咁呢個其中一樣啦，另外呢仲有嘅就係佢嗰條頸鏈啦。咁、 嗯、 頸鏈呢其實係非常重要嘅一樣嘢嚟嘅。因為呢佢呢個頸鏈呢外面呢其實係一個叫做The Seal of Vishanti 嘅一個魔法咒語嘅圖案啦。咁其實呢個圖案呢亦都喺佢呢個宣傳照喺屋企嘅圖入面，佢屋企嘅圖入面呢已經出現過啦。咁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呢個 White Magic 嚟嘅，一個防守咒語嚟嘅，咁防止邪靈入侵嘅一個咒語，超級咒語嚟嘅。咁點解要有個咁嘅咒語呢？就係、是、因為呢嗱呢、這個佢今次 Marvel 嘅電影講到魔法，其實除咗魔法之外，佢亦都係拎up到去一啲邪惡嘅怪獸啊，黑暗世界啊之如此類嘅嘢。咁呢個咒語就可以防止呢啲邪惡嘅魔法啊，同埋一個嗰啲邪靈去入侵佢哋嘅身體，攻擊佢哋咁樣。咁呢、這個魔法呢個阿加莫多之眼咧，就係、是、有呢個能力啦。另外咧，就係、是、一個類似係Doctor Strange 嘅能力加強器啊。咁佢提升Doctor Strange 嘅魔法嘅咒語能力啦，另外就佢有更多嘅咁啊，其實阿加莫多之眼個用途咧，可以話係最廣大、最多噶啦。咁啊，我都略略講一兩個。咁啊，其實咧 ，Doctor Strange 用阿加莫多之眼嘅時候咧，就可以睇通曬一啲邪惡魔法嘅嘢啦，可以睇到即係嗰個邪惡魔法嗰個咒語嘅軌道啊，嗰、那個用隱形咗嘅邪靈喺邊度啊？咁佢用呢個阿加莫多之眼嘅時候咧，其實佢前額 Doctor Strange 嘅前額係會生多一隻眼出嚟， 哦， 咁樣樣噶。咁呢個就漫畫入邊曾經做過嘅嘢嚟嘅，咁亦都戴咗呢個阿加莫多之眼可以睇穿人哋諗緊啲乜嘢。咁呢個係少少一啲阿加莫多之眼嘅能力啦。咁另外其實佢係啦係啦，咁就變咗二郎神㗎啦，到時就。咁就另外仲有啲更多嘅，咁譬如本魔法書叫Book of Vishanti 啦。咁 Vishanti 其實係一個佢哋比較早期嘅，即係比 Doctor Strange 更加早期一啲萬幾年前嘅一個呢、這個叫做 Sorcery Supreme， 即係呢個咩呀至尊魔法師嘅一個人嚟嘅。咁Book of Vishanti 呢咁就係最強嘅防守魔法嚟㗎啦。咁 無可置疑就Book of 呢個 Book of Vishanti， 咁當然有一個既然聽過呢個 Show of Vishanti， 就知道 Book of Vishanti 就同一樣嘢啦。咁亦都係一啲防守類型嘅魔法嚟嘅。咁攻擊魔法呢通常都比較少㗎啦入面。咁就呢、這個世界，即係佢哋 Doctor Strange 呢個世界呢就會分開 White Magic， 咁就防守啦，咁 Dark Magic。Dark Magic 呢就會係一啲比較攻擊啊，或者係邪惡啊，或者需要大家去等價交換嘅魔法嚟嘅。咁就比較佢哋認為係邪惡嘅，咁就叫做 Dark Magic 嘅啫。咁樣樣啦。 咁但係 Doctor Strange 唔會攻擊嘅咩？ Doctor Strange 會嘅，但係佢我見呢、這個預告入面其實佢練嘅咒語通常都係用 White Magic， 咁你就留意到一樣嘢呢，佢出呢、這個防守魔法嘅時候就會係橙黃色啦，咁你見到佢 Dark Magic 嘅時候佢玩緊係綠色嘅，咁呢啲係係顏色呢個分配嘅時候就會見到佢嗰個分別喺度咯。 咁但係咁佢隻戒指係咪都係另一樣嘢嚟 嘅？戒指又冇喎，好似冇戒指嘅。 哦 ，OK。 嚇 ，Doctor Strange 就冇戒指嘅。 哦，反而冇呢、 這 個。嚇、okay。 嗯。 咁就係咁啦，即 係 佢。 咁就最特別就係嗰條頸鏈㗎啦。 OK。OK。好啦，咁呢個啊，等套戲做啊，大家可能會再瞭解啲咧，因為始終呢個人物對。對香港人嚟講係好陌生嘅， 冇錯 啊，係啦，咁都係完全靠阿男神呢個演出啦 ，OK， 咁大家入場啦，那個角色大家就應該唔知道有冇睇過大家嚇，但如果你睇過 Marvel 嘅動畫，就應該會見過呢個 Doctor Strange， 如果唔係就應該 係07年其實做一套動畫嘅 Doctor Strange 就，咁其實都係同依家電影版講嘅嘢係類近啦，亦都係講即係啊 Doctor Strange 冇咗隻就傷嘅手，然之後就揾 Ancient One， 跟住就遇到一個邪靈啦，咁就叫佐媽木嘅咁樣樣啦，咁一路發展落去，咁其實都幾似今次電影想講嘅嘢嘅。 OK， 咁到時睇咧，而家啲人未睇到戲又未想揾翻啲舊嘢住嘅，我估。知少少咁啦，知道做乜嘅咁啦，咁啊師奶嗰陣啊唔 care 添啊，即係理得你講咩啊，佢都唔係去睇你劇情嘅，咁啊呢套應該唔會失望嘅，係咯，咁成套你都影住阿男神嘅，應該都會。 咁咪都用提過話用到去呢個 iMac 去拍噶嘛？ 哦 ，OK， 咁所以就 有少少 iMac 戲院睇下啦。 嗯嗯 嗯。咁、啊、另外呢係咪有話有公布個消息呢，喺呢個即係今次呢個 talk 度係咪話會有啲電視版嗰啲嘅人物都會出現喺無限之戰係咪？ 喔、哦、咁其實都唔係今次㗎喇，係一都係喺官網嗰度搵到嘅啫、 哦、 可以提下嘅，咁就官網曾經有人 call 過一句我哋 Kelvin Feige， 即係我哋今次活動都有嚟嘅，我哋嘅電影總監呢就俾人哋俾一個訪問，就問到話你認為有冇機會呀、我哋呢、這個 Defender， 即係呢個Iron Fist 啦，仲有呢、這個呢、這個 Luke Cage Luke Cage 啦，咁啊呢啲最近加入到即係入到去呢、這個都唔係叫 MCU， 呢個係電視劇啊。咁啊呢個 Defender 入面呢嘅角色將會係出現喺我哋之後電影世界入面一個非常重要嘅，就係無限戰爭啦，即係無限Infinity War 啦，有冇機會成班都會出現啊？咁佢講咗句嘢其實都幾得意嘅，就佢冇確實咁話俾大家聽 ,O 唔 OK, 有冇可能。佢講咗 spoiler, 即係劇透。咁可以諗下即係劇透咩意思啦，大家又吓。咁大家都認為有呢個可能嘅，咁亦都可以期望下佢真係有呢個機會，即係會 將呢一班嘅電視劇嘅英雄都拎入落去，加入到去呢一套電影啦，嚟緊呢套 Infinity War 入面啦。 我諗佢成日出都係出一出嘅啫，呢啲唔係重要角色嚟嘅。 係啦，咁即係 Panda 都係一啲講緊係即係地方英雄啦，地區英雄啦，都個能力唔係好夠去即係撐場㗎啦。 唔係，我恐防呢好似呢個真哥斯拉咁呢，三百幾個演員㗎嘛，冇錯。可能無限之戰有三百幾個英雄嘅就全部行過囉。恐防係咁囉。 咁彈一彈隻手指跟住死咗彈開咗。 佢又可能唔係死咗嘅經過囉。咁你認唔認到邊個打邊個就你落足。 類似㗎喇都。 恐防係咁囉，係囉啲賀歲片嗰啲呢。咁冇可能話個個都真係正式咁有即係好重氣咁，唔應該唔會㗎。因為實在主要角色都多得好緊要啦，已經係啦。咁相信都係出一出啦，就算有都咁估啊。好，咁就冇啲咩關於係啦啲消息嘅。 Marvel 呢邊好似暫時沒有啦。 好啦，咁劇方面有冇啲特別嘅想講？即係呢啲英雄劇啊，呢啲有冇特別？有冇啲新聞或者啲咩新出場嘅嘢啊？嗰啲嘢有冇？即系 DC 都冇所谓噶，唔一定要 Marvel 啊。有冇咧？新嗰几套剧有冇啲咩特别咧？ 都唔觉有咯。 即系都系继续嘅啫，系啦。 O K。 O K， 好，好啦，好啦，咁啊，唔该晒艾米先啦，今日系咪？ 系啦。 好，咁我哋之后会讲落去嘅，咁啊，其实嗰个新入档购置我都未讲完，系咯。不過一陣都會講下啲新嘅劇，咁啲時空劇嘅，因為呢一堆類呀，今季呀好多套嘅時空劇，唔知點解一陣都會討論下點解會咁。雖然我哋冇答案㗎，即係同大家討論下，大家都可以參與討論㗎，喺即係喺群組係啦。好啦，咁唔該曬呀，捱咪先。 唔該你好啦。 拜 拜。 好，咁我哋繼續講啦。是咁啊点呢讲咩先呢讲返咩呢讲啲内讲个 timeless 啦地讲咩地返转头讲下七合档购置先。 哦咁啊讲返七合档购置先啦。 讲返先啦。 係啦。 哦。OK, 好。好啦好啦好啦讲返七合档购置先。好啦咁啊首先不打讲咗好多㗎啦咁首先都提起过呢就係话其实原作啊就係七人之士啦黑泽明。咁其實呢喺佢呢個係咪50周年呢當年係應該係咪 ?04 年啦係 咪 係啦咁就整咗個動畫版咁叫做 Samurai 7。 係。 咁咩嚟嘅呢咁唔係 7 Samurai 啦咁調轉咗嘅。佢 Samurai 跟住呢就7咁嘅即係就咁一個數字7。咁咩嚟嘅呢係一個科幻嘅動畫嚟嘅呢個等下係啦新年或者講兩句啦即係咩嚟㗎呢個嘢。 咁呢佢就係、是、沿用返應該係七武士嗰個故仔啦咁但係呢就將全部嘢都近九成呢都轉咗科幻嘅最主要佢就係佢敵打嗰個敵人同埋嗰個世界觀都係好科幻嘅 都奇怪佢哋穿著啲好似古裝嘅衫但係呢佢啲科技好高嘅即係啲世界大戰咁有少少 是啊你話似星球大戰真係都真係幾似啊。咁尤其是係佢嗰啲所謂大城市呢都會有啲破破落落咁嘅地方啊啲單攤啊或者你話似香港都有啲似嘅。咁但係佢嗰啲華麗嗰啲地方又可以好完全唔同另一個 style 嘅。咁佢亦都會講嗰啲主要嗰個就係嗰啲佢有一樣嘢就係機械身體即係話可以呢你有啲人做一個手術之類㗎嘛咁就會轉咗做一個全機械嘅身體嘅。但初初呢佢講到呢好似啲山賊呢都係全機械身體咁但係原來都只不過係好少部分係我初初以為嗰啲成個桶咁樣 嗰啲咧都系嘅，啊原来嗰啲都只不过系装住个人嘅啫。 哦， 系啦，但系咧嗰啲超巨大嘅机械人咧，真系大到我谂都有成栋依家我哋嗰啲三十几层楼嗰啲屋邨楼咁大部，可能再大部啲。嗰啲咧，原来嗰啲先至系真系改造成机械人嗰啲咯。 你意思即系嗰啲其实系人嚟嘅原本？ 系啊系啊。 即系点啊？摆咗个脑落去噶嘛？ 唔知道啊，佢冇讲。 即系佢冇咗个人嘅身体噶啦，已经。 应该就系啦。 哦，即系嗰啲都唔系真系机械人嚟嘅，系其实系个将个人，即系唔知点样摆个脑啦，好咩好啦，即系。 似乎是咁啦，不过佢都其实冇正式解过嘅， 咁嗰啲 佢都系 叫做野武士啊， 系， 咁个首领叫红蜘蛛，其实系个机械嚟嘅，系啊，好大只噶，即系啲好似打紧嗰啲咩咧 ，Armor Core 嗰啲咁系嘛， 啊，总之就系全部都系超巨大机械人咁样，你一打嗰啲大。佢哋打嗰啲所謂巨大機械人咧，佢哋啲武士去打咧，都真係可以一刀一步咁樣啊，或者係幾即係快到好似咧呢個機拉大和拆其他機咁樣，幾刀就已經將成部機解體咁嘅情況。但係佢哋都係只不過係揸真刀，即係正常我哋嚇見到嗰啲武器嘅啫，佢又唔會揸啲好怪嘅武器嘅。 唔係揸呢個光劍㗎，係啊。 是啊是啊。 不知道點解可以劈開機人㗎。嗱咁個機械設計當然啦都唔少嘢嘅，就搵嚟小林城去做嘅。咁大家可以想像嗰啲機係有幾即係幾大份嗰啲呢，係個頭可能好細嗰啲呀。 係。 跟住啲膊頭就好橫呀，個囉柚好橫呀嗰啲呢，大家可以想像到啦。咁其實呢即係大家搵下呢呢、這個 Samurai 7咁啦，就其實 YouTube 都有嘅 ,ok, 大家 係啦係啦。 睇下啦係啦。咁當然啦，又唔係話好好睇嘅 ,ok, 即係都悶悶地嘅，老實講佢咁樣人打機人，咁樣唔係成日打㗎，係啊，講嘢都。 同埋拖到好長啊，做咗26集啊，太長啦個故仔。係 啦，即係如果佢爽快啲或者都仲 ok 嘅。咁 即係同埋差唔多一集都未必有一個人加入。 冇錯啦。 你差唔多去到一半先至齊人，齊人都仲未返到屋企。 冇錯啦，未返到條村。咁佢個故事都係講返即係七堂舊志嗰個咁上下嘅啫，即係又係話佢條村咁。咁有個女仔呢就叫水巫女啦，即係佢嚟嗰度搵水嘅。咁佢又特殊啲嘅存在啦，就唔同嗰啲一個村姑咁簡單，咁佢就好特別嘅，係啦，巫女嚟嘅。咁佢就唔知點樣，但係有個細個喎，又係永遠都有個大嘅加個靚妹喎，即係永遠都係阿李的名字咁咧，整個 係。 咁又係巫女咁呢啲咁嘅角色，咁啊跟住佢走咗出嚟就要揾呢啲咁嘅武士嚟幫佢哋啦。咁佢都話咧，其實佢都冇嘢可以回報佢哋，就係得啲稻米嘅啫。係就係咁嘅，即係都係咁嘅，係啦。咁啊，好冇。 但係喺佢哋嗰個世界嚟講咧，好似係啲人其實平時都唔係食飯嘅喎。 係咩？咦？咁食咩嘅咧？ 即係佢話啲飯呢就係留俾啲有錢人呀，或者佢係供出嚟嘅。咁佢哋都只不過係飲啲類似湯咁樣嘅嘢嘅啫。 即係你知啲農民自己冇得食 嘅。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佢哋攞啲飯出嚟呢，個嗰啲武士呀都會爭住話哎我要咁樣。咁、 哦、 咁但係結果叫佢哋幫手又個個都哎唔係冇咁樣。 咁、哦、樣。系啦，咁样好特别嘅一个作品啦，就将呢个嘅系啦七人之士就变咗做科幻嘅，系啦，所以唔系关事噶 ，OK。咁另外啦，唔止嘅，咁仲有个 game 咧，就叫做呢个嘅 Seven Samurai 20XX 咁嘅，系啦。咁呢个我真系唔系好识喎，呢、這个阿新年有冇啲咩认识？ 呢个我都唔系好知喎。但系睇个样子就似乎系咪格斗 game 嚟噶？ 唔知道，我睇过少少 gameplay 好闷嘅，因为佢都唔系新啦，始终系啦。 哦 ，OK。 都好似系2004年嘅，都系可能系咪都系因为嗰50周年嘅原因，所以就又出咗套卡通，又整咗个 game 啦。咁啊 ，PlayStation 2嘅，咁大家可以想象啦，系啦。 都话 PlayStation 2嘅。 咁佢又未来世界嘅，但系即系变咗就东京已经毁灭啦。咁其实佢又系讲好多人变咗改造人。即係佢就唔係大機人啦，即係人咁大嘅啫。所以其實都係一班有人啦，有機械啦，有啲係 cyborg 啦咁咯。即係其實好格鬥 game 嗰啲咁嘅有少少，反而係 即係當然佢又行嚟行去嘅，咁但係佢打又好似啲格鬥 game 咁打，咁我都唔好清楚，都係冇玩過呢、這個，咁即係都有整過一個 game， 咁呢個又係科幻嘅， 係 係啦。咁所以咧，由呢個嘅黑澤明嘅作品咧演變成科幻咧，即係都係頭先提過，都有 Star War 啦，係啦。咁我唔知點解有啲話 Star War 係嚟自呢個七人之史，唔係啦，係呢個咩啊嘛？頭先提過啦，係咯。呢、這個嘅引債三惡人啊嘛，即係兩個農夫，跟住去揾個武士，跟住去救個公主啊嘛，好明顯係呢個故仔啦 ，New Home 係咯。咁啊係啦，咁都係係啦，黑澤明嘅嘢演變啦，咁啊成為經典嘅，咁啊好幾套都改編。咁啊當然黑澤明自己亦都有改編過真係莎士比亞啦，就係、是、呢、這個King Lear 啊，就亂啊嘛，嗰度叫亂啊 ，Ram 啊。咁樣嘅，咁我哋都見過好多啲咁嘅將經典再改編嘅呢都會成為經典嘅，係啊，呢、這個就成為經典嘅要素之一，係啊 ，OK， 咁大家可以試一下再將呢啲再玩一下，咁其實呢明明係武俠片，又可以將佢改編成西部片，又可以將佢改編成科幻片，咁西部片本身呢亦都係同科幻片都好有關係，因為呢、這個嘅Star Trek 咧，本身其實最初個 idea 咧，都係一班星際牛仔嚟嘅啫，咁啊坐住一個太空篷車，即係太空船啦，即係冒險號啦，即係咁樣一個概念嚟嘅，就唔係好似初初諗，即係唔係後尾大家諗到一個咁龐大嘅一個嘅，即係一個嘅世界觀嘅，即係點解哦有班友仔咁樣嘅啫，咁啊喺個太空度闖蕩，咁啊去到唔同嘅地方係嘛，遇上唔同嘅事，咁啊。咁如果有需要又要抱打不平噶嘛，咁你睇到阿葛克隊長個角色都非常嘅一個牛仔啦，係咪？咁喺 Star Wars 入邊都不忘啊，要有翻一啲好牛仔嘅角色，咁、那、嗰個就係阿 Han Solo 啊。咁大家睇到佢嗰個角色其實係一個牛仔嚟嘅， 係。 佢初初出現喺酒吧嗰啲場面就完全係改變啦，係咪？即係嗰個 Delete 嗰啲好多外星人啦，係啦。咁亦都係同嗰個綠色嗰個就喺度鬥槍咁啦，唔係應該鬥槍，係佢指住佢。即係佢懶乜咁，跟住原來揞隻手裏射低佢。咁呢啲我話覺得哇，呢啲角色真係要揾阿 Star Lord 先做得翻啊！真係今時今日冇乜第二個人啊。咁但係而家就好可惜就係話嚟緊嘅 Han Solo 傳就已經 cast 咗另一個人做啦，就唔係揾阿 Star Lord。唉，我都覺得有冇搞錯啊！真係。不過可能始終係啦，《星戰外傳》如果你都揾到阿 Star Lord 就真係有啲重咗少少嘅呢個，我覺得即係一個星嚟講係啦。咁係都或者第時等佢加盟返聖傳好過可能啊的確係啦。咁點會呀啲即係即係呢個角色就係即係唔係即係呢個演員呢就而家即係如果你睇過呢個七合堂構思你就知道佢有幾有型啊。以前佢係肥咗個波咁㗎大家唔知唔知就 Star Lord。係一個專做搞笑嘢嘅肥佬佢亦都惡搞過星戰就係同阿 Darth Vader 打。係啦。 係。 係啦。就佢同 Darth Vader 打大家去 YouTube 揾下啦。咁係一個肥佬嚟嘅，即係佢肥到呢穿住件神褸露出個佢蝦佬咁大個肚腩鐵頭咁嘅大佬嗰時嘅肥仔版嘅 Star Lord 就係咁啦。咁睇下有冇機會呀、啊、型仔版嘅 Star Lord 出現喺星戰啦。咁暫時就好似冇得做 Han Solo 就有啲可惜。咁但 Han Solo 呢個角色呢明顯地就係一個星際牛仔嚟嘅。咁而一眾嘅呢個嘅動漫裏面呢即係早期有唔少呢啲咁樣嘅即係叫做英雄嘅人物呢其實都係由牛仔呢樣嘢改編出嚟嘅即係甚至乎包括呢個夏羅古啦咦夏羅古 好 道嚟嘅咩你可能你會問夏羅古呢佢話就係宇宙海賊但係呢如果你睇過佢嗰啲即係電視版或者睇過佢好多古仔或者漫畫呢佢好多時呢就會同阿敏郎啊或者愛美達拉斯地呢會走到啲星球都好奇怪啲星球係沙漠嚟嘅跟住呢又有馬騎又成有一啲又係有啲酒吧咁樣咁當然對佢哋用啲槍就係嗰啲咩宇宙戰士之衝㗎啦嗰啲槍。咁你見到其實阿敏郎一身嘅造型都係成身子彈窿嗰件袍嗰啲其實都知道呢啲係牛仔嘢嘅。 佢有冇戴埋頂牛仔帽啊 你講下夏羅古睇下佢咩情況啦係囉。咁佢講佢哋以前最初遇到嗰陣好似佢都唔係穿夏羅古嗰件衫㗎好似都係穿牛仔衫㗎啫嘛。 喔。 係呀即係佢好多啲外傳㗎講緊佢哋以前後生點樣認識嗰啲咩嘢㗎。係呀好多㗎夏羅古好多外傳㗎。咁 咁其實嗰啲就大部分都係似西部片嘅橋段囉。 嗯， 咁大家都知道啦，嗰時就成用槍啦，咁但係後尾雖然即係做咗下羅鼓之後呢就似海賊多啲，但係但係你唔好唔記得佢嗰把所謂劍呢其實係槍嚟㗎嘛。 係囉。 其實要係射㗎，即係雖然當然佢都可以打嗰啲重力劍㗎嘛，其實可以射㗎。即係佢可以一樣可以攞個槍，即係嗰個劍嘴其實係槍嘴嚟㗎。係囉。咁其實都係槍嚟㗎。咁當然佢都一樣有槍嘅，有嗰支戰士之槍嘅。咁啊、嗯，所以咧其實佢都係一個牛仔嚟嘅。即係如果你即係睇過《重兵零士》嗰時漫畫版，你就知道。可能你睇而家啲戲就好少嘅，佢通常都坐喺張凳度嘅啫，冇乜點喐嘅。咁但係其實你睇過啲漫畫就知道佢其實係好牛仔嘅，即係佢以前嘅羅鼓。咁啊，哥布拉本身又係啦，雖然又係話宇宙海賊，但係都唔係嘅。明明佢成日就係一兜油咁樣，同埋咧，大家都記得咧，佢係有支左輪嘅。 是， 即其實佢係好鍾意用嗰啲左輪嘅，係多過用嗰啲魔幻槍。即其實魔幻槍呢係好必要時都會使出嚟嘅。咁佢平時只不過可能喺度啲酒吧咁同人嘈嘅，佢多數都係一係就淨唔用槍啦，打低人就算啦。你都知佢一拳打死外星人㗎啦，可以大力到。都唔知佢咩構造，明明佢話佢係正常人，你會又話佢冇改造過喎，即係其實除咗隻左手係魔幻槍，佢應該係冇分別嘅同常人，但係好明顯同常人好大分別啦，嗰啲高嘅幾個頭啲外星人俾佢一拳打死嘅，大佬明明嗰啲係機械人嚟嘅，俾佢一手剁斷咗隻手喎，啲機械人都俾佢，哇，唔係人啊！跟住咧，佢俾人困咗個監度咧，佢可以徒手咬亂啲鐵枝走翻出嚟喎。咁都叫人我都唔知啊，都唔好理佢啦，啲咁嘅英雄通常都誇張咗少少嘅，咁啊咁你見佢呢好多時都係會用手槍啦，會用嗰啲嘢啦，咁有啲酒吧度成日同人哋即係先口過繼而動武嗰啲，咁即係佢都唔少有呢啲咁樣嘅橋段嘅哥布拉入面，咁其實佢都係一種牛仔嘅一種嘅變化啦，係啦，咁其實好一眾嘅早期嘅日本即係動漫英雄，其實都係牛仔嘅一種變奏，好多都係嘅，即係佢哋嗰班早期嘅動畫製作人亦都好鍾意西部片嘅，其實本身 係 一上禮拜我都提過啦，其實高達本身都係有呢個元素喺度，即係玩槍呢個元素。咁當然你喺個高達嘅作品裏面佢就冇話砌槍，但如果大家睇翻呢個珍寶三啊，佢初頭係由一部細機人同埋兩部飛機合體，嗰、那個細機人係有玩槍嘅，即係佢淨係會砌槍嘅。即係佢條腰嗰啲槍可以砌好多唔同嘅組件出嚟嘅。 哦， 係啦，咁樣嘅。 OK， 係啦。 咁都有好多啦、啊，日本以前有嗰啲星際牛仔，直情講到明啦。 嗰個肯定係你講啊 ，Cowboy Bebop。哦，但係 Cowboy Bebop 佢又反而佢又唔係咁 Cowboy 嘅喎，我又覺得佢似偵探多啲嘅。 咁啊係。 係啦。 係佢查嘢。另外一套就是槍神啦。我唔記得咗佢哋英文或者日文叫咩名字，即係又係講條友好勁嘅，攞住啲左輪咁樣，咁係即係咁佢一嚟又好似好好彩咁啦，總之人哋射佢唔中嘅，永遠得佢射人咁樣。 哦哦，但佢係正常嘅槍嘅用。 都正常嘅，不過就個世界會有啲，即係佢又係好似西部咁樣咁啦，但係。即係好多沙漠啊嗰啲咁樣啦，咁但係呢佢又會有啲好巨大嘅嗰啲噴射船啊之類嗰啲大機大型運輸工具喎，即係甚至有海、哦、所謂海賊啦、啊、咁，但係其實都係係揸住部大船咁周圍去嗰啲，咁佢又專係好似冇平時好似冇嘢咁樣啊，一個傻佬咁嘅，咁但係一有事呢就佢一個人就殺曬啲賊㗎。 即係你知佢都係太空咁樣嘅。 唔係太空，佢喺應該都係喺同一個星球嗰度活動。 哦 ,ok, 係啦。 咪即係都係科幻啦。 係啦係啦係啦。 嗯，好嘅。好啦，咁有冇仲有冇啲其他嘅例子咁樣，即係其實動漫就有好多㗎喎，即係其實好多早期都係 咁仲有另外有一個嗰個微笑閃閃嘅，都你都可以話係嘅。 咁咩嚟嘅呢個又？ 我嗰、那個波好大，收埋好多子彈咁樣，每次佢上子彈就係喺個心口嗰度噴出嚟㗎嘛。 咁、 哦 哦、樣嘅。 係啊係啊，即係佢又玩好多筋夫嘅。 哦 係啊。咁嗰套 望下都可以嘅，你如果你觉得个女主角 O K 嘅话，都可以睇落去嘅。 唔系咁，成 个古仔就冇乜特 别。人本身都算系嘅，虽然佢系讲嗰个近代，但系其实佢都系一种近代嘅，即系而家会变咗讲 Bounty Hunter 呢样嘢咧。但其实 Bounty Hunter 就系西部片都有噶嘛，咪就系要捉嗰啲通缉犯咯。 系咯， 系咯。咁现代咪变咗都 O K， 佢都系有嘅，咁都系有捉啲可能恐怖分子啊咩咁，总之人袁弘嗰啲人咁做。其实而家就变咗似啲雇佣兵，咁但系其实咪即系一样啫嘛，即系个名字唔同咗，或者个形式唔同啦。但系其实咪又系嗰啲即系去捉啲咁嘅坏人啊嗰啲咁咯，系咯。咁都系赏金猎人嗰类嘢咯。咁当然啦 ，Cowboy Bebop 都系啦，本身佢都话系赏金猎人嚟嘅。不过佢个款就似侦探嘅，佢就似。系啦，即系似嗰个嗰时嗰套日本片喺度好鬼耐嘅咧，即系嗰时有无面超人 W 咪学嗰个嘅，即系个头咁好似一堆草咁样，但系冇咁样嗰个叫乜嘢话？系咪叫咩松田优作？系嘛？ 我就唔 系 好识啊呢个。 唔系啦，即系佢好咁，好香港冇做过嘅，即系个日本好出名嘅一个嗰啲嘅侦探剧嚟嘅，系即系嗰啲私家侦探嗰啲啊，系。咁所以其实你私家侦探嗰样嘢，咪都系呢啲嘢嚟啫嘛。 系咯。 系咯，咪又系牛仔片其实，咁其实牛仔片演变咗好多嘅，由英雄片啊，好多嘢都其实有个演变，即系嗰个时代就转咗啫，其实都系呢啲嘢嚟嘅。 系啊。 整得好咧，其实好睇喎。其实所以咪就话咧，大家唔好误会牛仔片系唔好睇，如果牛仔片系唔好睇，何来可以演变到咁多咁精彩嘅作品咧？咁其实只不过就系话近代嘅牛仔片咧，就拍得太过真实啦。我马仔话晒就系咁啫，系啦，即系次帮都系拍得太过真实啦，系咪？即系而家啲完全系普通捉下，即系普通正常嘢喎。咁啊，我哋都好期待咧，时下会唔会次帮都翻嚟咧？会有啲秘密武器啊，上天落地啊，上太空啊啲咁嘅嘢。即系唔系讲少嘅，其实以前星矢帮真系上太空嘅，大佬真系架车变潜艇，大佬唔系吹水，系科幻噶，真系。咁我哋都期待啦，迟下有机会个 train 就走翻转头嘅，系啦。因为搞真实呢个方向咧，其实都勾咗噶啦。你睇而家啲英雄，即系嗰啲超级英雄电影都系啦，之前就要尽量要似翻真，而家佢又似翻漫画， 系 咯个 train 系咯。咁慢慢会唔会其他嘅电影系列都会？唔使再扮到咁真實啦，都可以似翻原著咁樣，係有誇張，亦可以繼續誇張咧。咁如果嗰啲劇冇咗誇張，其實邊好睇啊？係咪？即係上次 Uncle 咪咯，即係連少少秘密基地呢樣嘢啫，裁縫店係個入口啫嘛，佢都唔係好快啊，佢都攞走埋咁啊。咦，咁啊真係完全正常喎，唔正常咁啊唔係咁好睇咯，同冇咗個特色咯，我覺得有少少係咯。咁啊，希望以後嗰啲即係再翻拍嘅嘢，可以好似呢套《七入檔幼稚》咁係。比較是會回歸翻少少，即係以前嘅嗰種元素啦。咁當然加新元素呢啲又明嘅，你唔加即係黑人啊，或者其他即係華人啊，或者即係或者女性英雄嗰啲，咁你冇咗又唔似依家嘅作品啊嘛。咁但呢啲冇所謂啊，加呢啲嘢都好睇嘅，係咪？ 係咯。 但係個舊元素最好唔好變咗咯，係咪？即係個係先係嗰杯茶噶嘛，係咪先？你改咗就唔係嗰杯茶，所以大家可以了解翻啊，其實西部片、武俠片、科幻片嚇、啊，或者動漫咧，其實嚇、啊、都係一條線嘅，其實唔係幾樣唔同嘅嘢嚟嘅，係啦，唔係一個另類或者異類嚟嘅西部片，其實就反而係呢一大扎科幻啊，或者武俠啊，或者我哋好中意嘅哇英雄片，原來就係先係始祖嚟嘅，係啦，西部片，係嗱，咁當然啦，呢度《西遊降妖記》嗰個版本就係。轉拍自七人之事啊，咁但係其實都仲有其他嘅西部片係 original 嘅，咁就唔係話西部片就一定係由即係日本幕片演變，咁佢有佢自己個風格嘅都係啦，咁好多嘅大家睇我都記得都係好多咩查理士波朗神啊、奇田伊士活啊好多噶嘛，係咪？甚至嗰時 Chuck Norris 中間都有一段時間係做啲類似西部片嘅一啲嘅 Ranger 嘅角色㗎，即係 Chuck 即係啊。就係、是、呢個轟天猛將入面咧，即係以前同阿李小龍打羅馬鬥獸場嗰個咧，咁以前佢都拍咗好多呢啲戲，就係講佢係即係揸槍去就係咁對付壞人啊嗰種咁嘅戲。咁你中 即係羅禮士啊嘛，係嘛？香港 嘅羅禮士冇錯冇錯啦。其實你中間咧一大扎阿洛舒華辛利加又好，好多啊嗰啲咁嘅英雄，即係都係揸啲槍咁樣搞掂啲人嗰啲，其實咪就係由啲西部片演變出嚟咯。 系， 都系呢啲嘢嚟噶。你冇西部片，根本就冇我哋中間哇，覺得好好睇嗰一集嘅 action 片，根本都系演變出嚟。咁所以大家睇高一線要對西部片，即係拍得好睇西部片可以好好睇嘅。係，咁只話一路以嚟就走咗真實路線，咁就變咗大家悶咗啫。係啦， 咁好希望呢個七合檔好啲之後咧，就可以有少少嘅改變啦。即係呢套戲就雖然咧口碑上面奇怪地喺美國咧，竟然你睇爛番茄，佢哋有啲人就唔中意，我都唔知點解。我呢套戲已經係我唔知有咩可以再挑剔，我已經係好好睇拍得係啦。咁大家如果即係觀眾即係你可以入去試下睇下嘅，我覺得呢套好好精彩嘅一套電影就係咁啦。都唔係完全同呢個科幻無關啊，所以就係咁解。點解要即係大事都要講下咧？係咯，即係反而暗算我唔講咁多啊，即係冇乜特別啊，即係一套蝙蝠俠上身嘅一套嘢嚟嘅啫。我只不過覺得，咁但係我一路睇咧，暗算咧，我都覺得你哇，佢咪收埋一件蝙蝠衫喺架車，我成個硬係覺得點解蝙蝠俠嘅你？雖然佢最後都冇著蝙蝠裝，但係哇，即係都係咁。咁作為當然作為一個娛樂片，我都 OK 嘅，係啦。即係你問係咪好有故事咩？其實我估到曬咯，佢故事對我嚟講係 twist 唔到我嘅。OK， 咁但係有啲人都話好唔 expect 佢個劇情係咁 OK， 咁各有各啊。OK， 咁我啊佢只不過符合翻一般嘅故事邏輯啫。你見到佢開頭咁樣去鋪咧，咁應該佢係個尾係應該係咁嗰啲咯。咁我哋比較清楚呢啲嘢啊嘛。咁你變咗你唔係即係除非你真係玩 twist 叫 twist 到唔跟呢啲邏輯啦。咁但係佢係跟得好足嘅。咁所以其實我早就講到個結局㗎啦，所以冇乜特別。咁但係我唔係失望啊，我都 OK 㗎，娛樂性啊 OK 㗎。咁呢一個Ben Affleck 今次即係佛力呢，今次喺暗算個造型呢，我覺得仲有型過做Bruce Wayne。唔係做蝙蝠俠啱講做 Bruce Wayne， 因為 Bruce Wayne 呢個頭啊太過即係扮嗰啲，即係佢係鬆㗎嘛嗰個頭，係反而唔好睇㗎。佢呢個呢係短，但係佢係西裝碌呢，跟住戴個眼鏡，我呢個型好多，即係如果呢個樣係啊，同埋呢個佢冇留咁多須啊，即係佢比較係有剃過須嚟，即係佢都有少少須根嘅，但係冇即係剃完須嗰種須根咯。咁你睇到佢個嘴型咧，呢度反而係似蝙蝠啲嘅，即係下巴個有粒咁樣嗰啲咧，係咯。即係其實佢係似㗎，不過佢嗰時嗰個戲咧留曬須咧，就咪覺得唔似咯，即係留嗰啲須根覺得唔似咯。係佢反而你咁就咁佢呢個樣先似蝙蝠或者，所以呢度你可以當蝙蝠睇住先啦，大家就係咁啦。 OK。 好，有冇去補充？ 呢度都冇乜啦， 冇乜係嘛？係，係啦。喂，咁我試下再 call 多個人入嚟啊！突然間有人話而家可以嚇入到嚟啊，係咯。 O、okay. K， 好冇。係啦，今日咧揾咗夏木貝翻嚟啊，因為其實夏木貝之前去 旅 行啊，係啊。 喂喂喂， 聽緊啊，可以講啦，係啊，係，誒，係咪到？ 系 系系啦，之前去咗边度旅行啊？去咗好耐喎，木贝好似啊。 我去台湾啫嘛，不过我环岛游咯，单车。 系啊，所以都去咗都几长时间，冇成个月啊，好似。 去咗差唔多一个月。 系咯。 差唔多争几日。 咦？咁有冇戏睇嘅咧？嗰边？ 嗰边有，不过佢哋嗰边咧，睇戏就即系。通常佢哋會係另外一個地方，佢唔係喺戲院買飛，戲院買飛佢哋話貴嘅，佢哋會用第二啲方法啦，可能有啲 app 啊咁就去買咧就平啲。咁我就即係喺外地就費事搞咁多嘢，咁所以我喺嗰邊就反而冇入戲院嘅。 係啦，但係我會翻嚟咧追翻好多戲喎，所以都可以同我哋講下。所以嗱，我哋一開始講翻啲係早少少嗰啲戲好唔好啊？嗱，首先嗱講啲近嘅先啦。今個禮拜嗰套有冇睇到咩？有冇睇到七人唔係Seven Samurai 唔係，sorry，七合檔購置未睇嚇，睇咗啲暗 七合就未睇， 係， 但係就睇咗The Uncountain 即係暗算。 暗算得唔得咧？講簡單講下先啦。 暗算咧，老實講入場前咧就冇乜期望，即係無論個名啦、戲名啦，同我睇個簡介啊，再加埋我睇下啲人啲 comment 咧，都好似好一般嘅。咁但係即係其實啱啱就係喺本來諗住睇 top 嘅，但係啱啱過咗時間，咁就是但啦，睇下唔算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喺一個冇期望啦，前提係一個冇期望之下咧，咁我又覺得佢 OK 喎，即 係 可能冇期望反而 OK。 OK。 咁同埋有啲位俾到驚喜我，因為我最初咧即係其實最初睇個戲名我又同埋簡介我又冇諗過係 hero 片嚟嘅。 哦。 咁 然後呢你哋即係都有人同我講話，喂，其實有啲似 Batman， 我都覺得奇怪，點會似 Batman 呢一套嘢。係咁但睇落呢又真係好似有啲似，尤其係即係老豆同即係 train， 即係搵人 train 嗰兩兄弟嗰邊，就真係幾鬼 Batman feel 嘅嗰邊。咁但係呢我覺得有趣呢套嘢有趣，首先佢用咗一個阿斯堡加症，即係一個自閉症啦，佢其實兩者有少少唔同嘅，但係佢就喺呢度就話個男主角有少少自閉症咁樣嘅，係啦，咁就比較難同人相處嘅一個角色，咁去做呢件事，咁我覺得呢個設定幾得意嘅，咁當然男主角show到出嚟嗰樣嘢就唔係好嚴重嗰種自閉症，佢做反而佢在少年時代嗰個角色咧就真係比較嚴重啲嘅。即係佢 show 出嚟一開場講佢砌圖，然後就砌唔到就好敏感嗰種，其實就比較嚴重啲嘅。到即係成年嗰個角色，佢個演員演繹出嚟嗰下咧就已經係好咗好多㗎喇，你基本上。即係你基本上你見到一個咁嘅人，你就覺得佢即係有少少怪，但係你又唔會話覺得係即係唔覺得佢係有問題呀，應該話。係啦咁係啦咁個故仔我覺得頭中段有少少悶，因為我自己對一啲 finance 嗰啲嘢其實我唔熟㗎。咁我唔係好知佢喺度做緊乜查數嗰段呢，其實我唔係好知佢做緊乜嘢。咁但係呢去到中後段，我覺得有啲位有驚喜嘅，尤其嗰結果我幾鍾意。首先佢處理大佬嗰段，我唔知啲人係咪唔鍾意呢段，但係我又好鍾意喎。即係去到最尾，通常啲人就期待話你同一個大反派對面嗰、那個大佬，即係因為中間都已經鋪話嗰個人都好勁嘅，都好心狠手辣嘅。咁諗住話有一場大嘅 battle 啦，咁但係去到尾原來係兩兄弟嚟嘅。咁但係我鍾意呢個設定嘅，因為中間我一路都喺度問緊，咁佢阿哥去咗邊呢？即係佢阿哥同佢好 friend 㗎嘛，佢阿哥去咗邊呢？咁當然即係佢去到個大佬係懟冧咗自己人嗰下，其實都知㗎啦，咁都知係呢個係佢阿哥，咁我覺得個處理幾好嘅，同埋就係大老闆走出嚟噏完兩句就好快就收個皮，嗰下我都覺得有啲驚喜嘅。是啊，那一下有些驚喜的，我都即我們在戲院啦，即同埋其他觀眾啦，在戲院那一下其實笑了的，即見到他們兩個開始坐低在傾偈，跟住然後大老闆看不過，喂你搞什麼啊，然後走出來就話他鬧他說，即是你阻礙住曬啊點點點，然後被男主角一槍收了皮，那一下我都覺得挺有趣的成件事，即可能即可能我覺得呢一個都唔係一啲好一般嘅 hero 片，咁所以我又覺得呢下處理我 buy 嘅。咁同埋最後另外一個驚喜就係、即係亦都係一個解謎啦，就係、男主角佢嗰、那個即係嗰個女士嗰個 assistant 係邊個啦。即係嗰個把聲聽落好好聽嗰個女士。咁係佢嘅助手嚟㗎嘛。咁但係即係初初你都會諗下男主角其實是不是都會繼續某些組織啊、所以他那個 assistant 是在搖他這樣幫他啊這樣啊。但是原來這個是他以前那個就是特殊學校啦，叫做那個特殊學校那個那個老師的女來的。是啦，咁呢個真係我估唔到喎。 即係嗰個。 呢個真係估唔到。 識講嘢要用電腦先講嘢嗰個。 用電腦聲，佢哋話係即係英國女人㗎嘛，因為佢話佢嗰個口音係英國嘅 accent 嚟㗎嘛。係。係啦。但係即係靚女聲啦，有一把靚女聲，咁你諗住啊係邊個嚟㗎呢，會唔會係其實男主角本身係咪即係隸屬喺某啲組織，然後所以有個 head office 幫緊佢呢，又或者好似真係好似 Batman 咁，佢自己請一個人，然後其實佢有一個即係好大嘅基地咁呢，咁原來都唔係，原來就係喺佢特殊學校個老師屋企，咁即個老師應該就係咩都唔知嘅，佢就話啊係啊，捐好多錢俾我哋啊，買部電腦俾我個女用添啊，咁佢話哇買部咁嘅電腦啊，即係佢即係最後嗰段就係嗰個 visitor 就話你部電腦可以 hack 入呢一個五角大廈喎。 超勁嗰部嘢。 係啊，咁就原來就佢 assistant 就係即係佢個女啦。 咁你初初呢個女仔喺童年回憶嗰段有出到場嘅，但係即係你唔會擺喺心上啦，因為即係唔係一個好特別嘅角色啦，老實講嗰陣時。咁但係呢下我都覺得啊，都收得幾 OK 嘅。咁女主角咧，女主角就普通咗少少，咁但係我覺得都可以嘅，我覺得即係感覺普普通通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成套戲俾我覺得咧就係、是、劇情冇乜所謂噶啦，即係劇情咧就。都即係嗰個大橋啊，應該話個大橋其實個推進其實就比較普通嘅，但係佢啲細位咧，就我覺得做得都處理得都幾有趣咯。 嗯，佢 即係佢俾多個有趣嘅感覺咯。 佢做咩送咗個幅畫俾佢咁嗰啲嘢都有啲詩意嘅，係咯。即係最尾佢 係啦，佢知道個女仔話，即係見到嗰幅畫就哇咁樣，跟住佢就送咗俾佢咁樣。 咁佢又笑下， 咁即係我自己就覺得呢個故仔都幾有趣嘅，同埋即係佢同阿哥嗰個都係打完一餐，即係兄弟交咯嗰啲叫，打完兄弟交之後就唔打啦，即係下個星期會真係揾你飲嘢啦嗰種，嗰下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即係成班人死曬喎大佬，即係成天人死曬，但係哦原來係細佬嚟嘅，咁冇嘢啦。喂，下個星期飲嘢啊，即係咁樣咯。 係佢話咁我點揾你啊？我會揾你嘅啦咁啊。 是啊，那下我覺得都是有趣的。 嗯。 咁同埋都是佢嗰個電，我覺得拉得都唔錯喎，因為是即係佢阿哥一路失蹤咗㗎嘛，即係由佢佢回憶不斷去穿插啦，但係佢回憶嗰段係去到佢大個去對佢媽媽嘅葬禮嘅時候就已經唔見咗佢阿哥㗎嘛。是即少年時代就一路即係打交啊、訓練都仲係一齊嘅，但係就去到大人版嘅回憶就已經唔見咗佢噶啦，唔知去咗邊。 嗯， 咁所以 人物嗰度， 你覺得嗰度都係啦，嗰度都係有少少係叫斷開 missing link 嘅，咁你都會諗啊，咁佢阿哥去邊咧？咁最初咁樣睇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去諗，其實佢阿哥咪死咗， 係咩？ 即係中間嘅時候， 其實嗰個 係咪發生咗啲事？ 個對頭第一次出場咧，我已經估到佢係佢兄弟嚟 嘅。係啊，我初初係以為佢即係中間可能會交代話，哦佢阿哥即係有意外咁樣，即係發生咗啲事，然後就死咗啦咁樣。咁可能之後就再出嫁到佢，即係變成咧一個即係一個好合意嘅一個會計師咁樣。咁但係原來佢阿哥就即係走咗第二條路，就走去做啲即係僱傭兵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就我覺得呢一個安排都幾有趣嘅。其實我覺得佢個設定我係鍾意嘅。咁但係我覺得成件事就係話，首先係定位啦，套戲嘅定位問題啦。即係其實佢因為個男主角雖然好好打啦，咁同埋都好聰明啦，但係呢佢唔係一個 superhero 嚟㗎嘛，即係佢嘅能力係，即係佢係好好打，咁佢又唔見得有啲咩好高科技嘅嘢幫佢，咁但係佢係即係佢又去唔到 superhero 嘅階段啦，但係佢係 hero 啦， 佢爭件衫， 即係嗰個定位， 佢爭件衫咯， 係啊，個定位有少少模糊咯，即係令人覺得咦，咁我應該點樣去當即係去睇呢一個角色咧，咁同埋咧。即係當然因為佢又唔係 superhero 啦，咁變咗佢冇朵啊，即係佢唔係話整一個朵咁咩會計盒咁樣，即係佢唔係咁啊嘛，佢冇一個特別嘅名嘅，佢總之就係嗰個人啦，嗰個會計師就對 accountant， 咁但係嗰件事呢你睇埋，即係總之你睇你聽落咧，即係甚至乎你拎嚟做個戲名咧，就真係好冇力嘅成件事，大佬即係我呢套戲嘅戲名係真係幾，即係英文名係真係幾講下嘅喎，大佬我入神睇個會計師。 係啦，原來有另有所指嘅嚇，原來嚇咁你 就係啦，當然佢另有所指，但係成件事你會有啲係即係呢樣好難期待啊！即係你對你嗰、那個你知道大家睇戲其實有一個期待管理啦，即係我入場前我知道我自己揀咗一套乜嘢戲，然後入場去睇嘅。但係呢一套就有少少難去捉摸，咁但係呢中文都譯得唔好嘅，因為中文譯做暗算呢又會令人哋以為係一啲比較係即係商場上面嗰啲戰爭啊，即係可能係一啲鬥士嘅， 係啦，即係鬥智嘅古仔就唔係打嘅，即係可能好少打嘅。唔係一啲好動作嘅戲，可能係一啲鬥智鬥智鬥力嘅戲嘅。咁但係原來係 hero 片嚟嘅。咁我覺得呢套戲嘅評價唔好係其中係因為個戲名同埋佢成個即係佢個定位令人哋難去令觀眾好難預計佢係一套咩戲囉。 俾錯咗嗰個。 咁但係但如果你話你可能知道少少嘅，哦，原來呢套都打嘅，有少少 hero 嘢嘅，咁你再去睇，咁其實呢套嘢我又覺得交出功課喎，啲位 教翻啱個 channel 其實都 OK 嘅， 同埋佢主角我覺得塑造得幾好嘅，成件事即係佢嗰個 presentation 啦，咁同埋佢中意練嗰段，即係嗰段詩啦，個所羅門嗰段詩啦。 嗯， 即係個星期，即係講咗個受洗者咁啦，星期一出曬，星期二點點點嗰段其實都幾有個性咯，成個角色係立體嘅咯。咁我覺得佢啲角色其實塑造得唔錯嘅。咁但係就即係我覺得輸就輸咗呢樣，同埋一講到老實講，你講查數啊、會計啊嗰段就即係唔係人人識，亦都可能識嘅人都未必話即係唔係人人有興趣咯。即係變咗唔知道你嗰段做緊乜嘅時候咧，就有啲難投入嘅。 嗯，即係就見 查數嗰段，我覺得有啲悶嘅。 就見喺個黑板啊，喺埲牆嗰啲玻璃度寫字咯，就見到係。 係啦，嗰段係你唔知佢做乜啫嘛。即係同埋你話喂，咁你查報咁即係其實你查緊咩咧？其實我哋都唔係好知喎。咁變咗佢嗰段可能佢 present 出嚟啊，都係即係去發掘一啲嘢，去調查一啲嘢。但係我哋觀眾嗰段就有啲難投入咯。 冇錯冇錯冇錯，因為佢冇一路計一路解釋啊嘛，就見佢喺度計，唔知計乜咁樣。 見到係喺唔知有計乜然後就話哦，發現咗啲嘢啦咁樣。咁跟住即係。如果嗰段我就係覺得佢似係來講話啊呢個人其實好聰明，咁同埋就係話去帶出佢同女主角愛情嗰段，即係佢嗰段發展咯，即係帶出個女主角嗰段咯。咁但係即嗰段其實好即係就咁睇就有少少悶。咁同埋阿反派一開始去即係周圍殺人啦，帶住班農兵咁樣周圍去懟冧啲人嗰段，其實初初都唔係好知佢做緊乜嘢。 是啊 是 啊， 即唔知有乜關係啊？佢殺嗰啲人同男主角有乜關係咧？都唔係好清楚嘅。咁係到後面哦，可能知道咗又覺得即又唔係話真係好精妙啦，成件事即唔係話設計得好精妙。咁所以我覺得頭半段都有啲悶嘅。咁但係到後面開始即真係比較入戲肉，真係佢去即係真係佢知道曬咩事嘅時候，咁佢即係真係喐手打啦，唔係計數啦，嗰段咧就開始幾好睇咯，我覺得。 即係 connect 翻埋一齊啦，同埋啦。 係啦，因為頭嗰段其實佢都唔係好喐噶嘛，佢都係計數嘅啫嘛，佢。你都未見到佢去喐手打嘅頭嗰段，即係佢仲查緊數嗰段，佢都仲係著西裝啊咁樣。係 咯。 即係你知道佢樂槍法好好，因為佢喺嗰個嗰、那個農莊嗰兩夫婦屋企，跟住喺度即係開槍，咁你見到佢槍法好好，但係佢前半段都係即係你佢都係斯文人嚟噶嘛，你覺得係即係你唔係特別覺得喂原來呢個人好勁喎，咁當然佢嗰個回憶慢慢去滲，就話佢阿爸點樣去 train 佢哋兩兄弟咁樣。 係啦，所以呢套其實 OK 嘅，我都覺得即係如果就咁睇當娛樂片睇下又唔差都係 咯。係咯，我覺得冇啊，即係最初都會諗話呢套可能都麻麻地啦咁樣，咁但係出到嚟我睇完我又覺得唔係太差咯。 啊，咁你揾下時間睇下嗰套七合當購置啦，其實都唔錯啊，拍得係咯，係啦，好咁啊。 佢好似係咪都係即係其實係非常舊古仔重拍咁樣？ 個主線故事係咯，係舊嗰個故事咯，但佢拍咗出嚟好似英雄本色咁噶，即係唔悶噶，係啊，即係打啊嗰啲人，最尾嗰場大戰咧，好精彩啊拍得， 即係都係刺激嘅。 刺激，直情你中唔中意睇英雄片嘅先？即係英雄本色嗰種打法嘅啫。 真係我要睇古仔咯，即係我唔可以齋打咯。 係，即係意思咧，佢打唔係就咁開槍嘅，即係佢會有時匿埋啲嘢後邊啊，咁啊兩個喺度。在度吹水啊，因為換子彈在度吹水啊，咁吹完就衝出去啊，咁但可能其實佢哋都知道要死啊，嗰啲咧，即係佢嗰啲情懷係有翻曬喺度咯，係啊， 咁可以睇啊，我覺得即係套都即係值得睇。我本來都諗住睇啊，不過出時間嘅問題啦。 好啦，咁啊講翻啲舊啲啦，不如係嘛？咁啊拍了小姐，嗱呢個簡單講算啦，因為呢個舊咗啦嘛，係啦。 好啊，好啊， 好唔好睇？ 拍了我覺得 OK 嘅，但係就唔係好 Tim Burton 咯，老實講。 係係。 係啊，即係Tim Burton 以前即係或者係話，就算佢賣 Colorful 嗰個畫面咧。 都唔同 嘅，佢啲人咧都係比較詭異嘅，即係佢係愛麗絲啊，或者佢朱古力掌門人都係比較多顏色噶嘛，但係都係啲角色設計啊，成個場景都係令人覺得詭異嘅。係 啊， 但係呢一套咧就冇，其實 even 佢啲角色有啲灰灰地啦，即係或者佢孤兒院裏面啲小朋友都有啲奇奇咧咧，有啲可能個樣子又嚇人啲，但係都冇乜詭異嘅感覺。 佢正常啲咯，個世界個世界本身正常啲咯。 冇咁黑暗咯，應話佢個世界。我自己覺得。 以前佢係一草一木都有設計噶嘛，以前舊 Brian Purden 嗰啲古嗰啲戲咧，即係好似成個舞台咁噶嘛。佢呢套咧就覺得佢喺度發生緊喺個現實嘅世界咁嘅啫，那個世界好正常嘅。 現實同嗰個夢幻之間都有少少咁，但係我就覺得佢成套嘢偏向童話咗嘅，即係真係即係如果係暗黑同埋即係兒童向嘅話咧，就係再兒童向一啲咯，即係再小朋友啲咯，我覺得。 唔係即係睇 O K。 即係嗰個情懷啊，睇 O K 個古仔，我覺得幾好睇啊。咁當然好多人去講佢嗰個喂嗰、那個時間理論乜啊咁樣，但我覺得其實本身呢個古仔應該係童話古仔嚟嘅，咁我覺得又唔使即係唔使咁執著呢一方面嘅嘢咯，即係佢唔係一套好嚴肅嘅，即係探討呢個時間理論嘅古仔咁樣。 佢唔係好嚴謹嘅呢方面，所以唔使咁。 佢唔嚴謹㗎，佢有啲隨便啲㗎，我覺得。 佢冇法。 但係即係唔需要話特別去深究呢一樣嘢咯。咁成個古仔個 setting 我覺得 O K， 安排都唔錯嘅。咁當然我自己有驚喜就係話佢尾段啦，尾段打大戰嘅時候咧，就係好耐冇見過呢、這個骨仔啦，即係個骷髏哥啦。 哦，骷髏。 因為喺電影咧，電影嘅世界裏面，自從一個即喪屍紅咗啦，咁喪屍係自從係美國將佢賦予咗新嘅意思，就係話係一啲病毒感染者。因為喪屍以前嘅世界裏面係其實同骷髏哥係朋友嚟㗎嘛，即係大家都係喺墳墓度爬出嚟嘅，係被召喚出嚟嘅，咁所以佢係 undead 啦，叫做即以前嗰個 category。咁但係後來其實就美國將佢就話啊，總之呢個係病毒感染嚟嘅。咁佢哋即後來嗰班喪屍係同呢個坟墓冇關係噶嘛，咁所以亦都唔會同骷髏哥一齊出啦。咁所以骷髏哥係出少咗好多場嘅。但係今次其實你會見到佢即係玩翻骷髏骨咯，咁有一種懷舊嘅感覺咯，我覺得。 係啲骷髏骨冰咗嚟幾得意啊！ 係啊，嗰段我覺得都幾得意，因為其實你我諗近呢十年都好少見啊。 嗯， 好少見你話有鬼片仲係玩骷髏哥。 嗯，佢仲要係幫嗰班主角㗎嘛，佢唔係壞人嚟㗎嘛。 係啊，係主角，係啊，主角拎出嚟玩嘅，即係因為佢其中一個小朋友，即係佢識操控呢啲咁嘅死物，就擺咗心落去，咁就可以操控到佢啦咁樣。咁呢一個我覺得係有啲驚喜，同埋令到套作品有一種復古嘅感覺咯。 嗯，好嘅。好，咁有冇其他嗰啲即係就算舊啲都冇所謂嘅，有種啲即係之間嗰啲時間後冇會未講嘛，咁有冇睇咧？中間有啲仲有啲咩大啲嘅科幻片又想講下嘅咧？都冇所謂嘅，舊少都冇所謂。 科幻就即係再早少少啦。咁我去兩年前就睇咗哥斯拉啦，新哥斯拉啦。 係。 咁呢套我覺得幾有趣嘅。呢套咧基本上咧唔係俾點講？是比一般观众睇，是比暗夜迷睇。 咁好明显啊呢个。 咁同埋成套戏其实佢係讲緊一个国家嘅营运囉，即个运作囉，而唔係讲緊嗰隻係咩。其实你换咗嗰隻唔係哥斯拉，嗰隻係 第二啲嘢或者第二個天災嘅一個普通嘅天災一樣嘅就 是、笑嗰啲嘢 一樣啦，就係因為佢唔係即係嗰個重點唔係喺波斯拉身上嘅，咁、所以成套戲變咗係一種有啲叫放置國家運作同埋政治嘅一套電影咯、就唔係一套話即係以波斯拉為做主體嘅一套電影，咁都係一個幾有趣嘅定位嚟嘅，因為通常拍波斯拉咁波斯拉梗係主角嚟㗎啦。咁但係佢，我覺得哥斯拉唔係主角咯。 佢其實元祖嘅哥斯拉都係咁嘅，即係最舊嗰啲咧，即係每一次嗰個 series 新開始嗰集得哥斯拉嘅咧，佢都係咁玩嘅。即係其實六幾年嗰度同八五年嗰度都係咁嘅，即係佢都係當佢係一個災難咁。咁其實主要都係講啲人點樣應付呢個災難，即係都係咁玩咯。即係呢個係哥斯拉原本嘅真面目，係講呢啲嘢嘅。咁但係中段因為太多集數咧，都係當佢好似超人打怪獸咁，啲人咪成日 expect， 喂，我想睇哥斯拉打怪獸喎，咁但係其實哥斯拉打怪獸先唔係哥斯拉最原本嗰樣嘢咯，就係咁。 同埋佢去咗荷里活之後，咁之後荷里活就唔翻嗰隻怪物嚟做主題咯。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咁所以你話有啲人睇呢套覺得悶嘅，咁都正常，因為又係期待嘅問題咯。咁但係我覺得暗夜有好多佢自己嘅嘢input 落去，咁我覺得。點講呢，佢唔係一套令人睇得好有趣嘅電影，但係佢係一套幾特別嘅電影咯，我會咁睇咯。 我諗呢套個門檻高呢，就係即係入場嘅人要都識返少少即係呢啲嘅歷史呀、或者甚至乎都 係呀，有啲文化嘅文化，即係波斯拉文化應該話係。 係啦，如果就咁入 場，即係如果純粹係啦，即係純粹我當睇侏羅紀公園咁嘅心態入場就一定好失望。 冇錯，就係咁啦。好，咁另外係咪獵殺都想講少少啦，因為呢個都係好經典，係咯，即係如果以近期係咯。 邊一套啊 ？sorry。 獵殺列車啊，係咪你都想講少少？ 哦，獵殺。獵殺嚟講就咁講啦，即係其實韓國人拍一啲叫做即係驚慄片就唔係而家先開咁但係過往咧都我覺得都有啲係。仲係搣唔甩一啲好似好日式特色嗰種感覺啊，即係好似叫防流怪客啊嗰啲咧，即係都仲係有一啲即係日本特色片嗰種味道喺裏面。咁、但係獵殺呢一套咧就行荷里活風嘅，咁同埋玩佢玩喪屍佢就佢唔係玩一啲好核突嘅嘢，因為你見到佢啲造型都唔係好核突嘅，其實係 OK 啦，即係以喪屍戲嚟講。佢其實佢係行好似 Walking Dead 嗰個路線嘅，即係講下人啊，講下啲即係身患者嘅心態啊，嗰邊比較多一啲嘅。咁亦都係比較即係呢一方面係可以比較即係叫親民啲啦。咁同埋係即係更加切中大眾，因為你唔係話真係核突呢啲嘢，即係唔係真係核突嘅時候，咁就啲即係 even 你話話入場有啲女觀眾咁佢哋唔想睇咁核突嘅嘢嘅，咁佢哋都接受到咯。咁因為呢套其實我係啦係講人多嘅，因為我有啲朋友佢哋都接受唔到話哇喪屍好核突嘅喎，咁但係佢都可以睇到呢一套嘅，呢套佢覺得都 OK 嘅。因為佢呢一個冇乜嘢㗎，佢冇乜腐爛嗰啲位喎，你就係即係對眼變咗色呀，跟住即係啲皮膚顏色有啲唔同咁樣，咁唔係話好核突嘅。咁所以都冇乜斷手斷腳嘅呢一套，咁所以都 OK 嘅。係啊，即係以一個畫面嘅乾淨程度，其實自己乾淨。咁同埋佢玩一個即係咁佢個別造型唔恐怖嘅時候，咁佢就玩個密集恐怖咯。即係一堆咯，即係一堆噏出嚟咯。咁同埋今次佢去玩個列車，亦都令我有諗起之前嗰套末世列車啊。係啦，因為都係玩喺一個列車裏面嘅一個戰鬥啦，你可以話。 群獸鬥。 咁同埋係啦，群獸鬥啦，咁同埋又係有韓國人啦，咁所以個感覺都有少少似嘅。咁尤其佢哋有一段就係講個男主角同即係嗰大隻佬，咁佢同埋棒球嗰個男仔就點樣要喺即係另外一卡度即係中間打翻上嚟嗰段咧，就真係好末世列車 feel。 哦，係。 係啊， 咁另外我覺得呢個天光道祝呢個太陽文創師呢，對我覺得都幾有趣喎，呢個設定。即係有光先喐，冇光就唔喐。 即係佢冇光睇唔到嘛，話佢。 係呀，冇光就唔喐囉，成班唔喐囉，成日聽聲囉。咁有光先睇到就會喐囉，咁呢個都幾有趣喎。咁啱啱同期嗰時候我睇喺《屍殺列車》重期嘅時候，我啱啱又睇咗呢個Light Out，咁就關燈。 OK，OK。 咁我呢，係啦，咁我嗰時我睇完，我真係呢，我就出咗一個 status 就話，咁究竟呢，你想有燈定冇燈？ 喂，但係咁喎。 係有。 大家搭過火車。 有光就有喪屍。 大家搭火車。 有光就有嗰隻嘢。 大家搭過火車都知道入隧道係唔會黑曬㗎喎，架車有燈㗎嘛，點會入隧道黑曬啫？呢個係套戲咁樣 講嘅喎。呢一個咧，呢一個就真係首先我就唔清楚啦，即係佢可能講話架車嘅有一啲系統都破壞咗 whatever 啦咁樣。咁呢個我就真係唔係好清楚。咁但係我覺得都有趣嘅呢個設定，即係令我覺得諗起乜嘢呢，反而有啲錢諗起以前殭屍先生咁樣囉，即係特登要整一個弱點俾佢嘅，即係俾啲屍，即係喪屍係有一個弱點，咁以前殭屍先生就係話就調轉啦，就係睇唔到嘢嘅，佢哋係聞嘅啫，咁所以你呼吸就聞到啦， 唔好唞氣。 咁而家呢係啦就唔好唞氣啦，咁呢度呢就話佢哋係有光先會知道你喺邊嘅，冇光就唔知你喺邊㗎啦，咁佢又好似即係呢一個設定係佢哋自創㗎嘛，因為一路以嚟喪屍冇特別呢一個設定㗎嘛。咁呢一個又好似係一個都幾新鮮嘅 input 囉。咁我覺得都有趣嘅呢一件事。咁 整 套戲咁你話韓國仔去拍人性啊，拍煽情啊嗰啲，咁你即絕對就唔需要話即一定俾足功課你㗎啦，即係唔使去 question 呢一樣嘢㗎啦。咁係所以即整體佢用咁嘅方式去拍，咁其實我覺得套戲係成功嘅。咁但係當然你話係。當然你話即中間佢有冇俾到好大嘅驚喜你呢，咁我就覺得驚喜就未必話好多，咁但係即始終呢套都係一個商業片啦。係啦，都係一套商業片啦，咁所以以一個商業片嚟講，咁我覺得都係平息囉。 成功嘅呢套係。 係呀，冇錯。 好，咁有冇做咩科幻片唔緊要，因為我會睇返好多戲，不過就揀返啲係真係比較大梯圖同大家分享返啦，係啦，有冇做冇幾 科幻其實就即係呢排都好似冇乜科幻 呢個月就真係冇 真係 確係啦，等緊 係呀，即係都係可能啲咁即係你連譬如話就係頭先講嘅 Accountion 又唔係一啲咩科幻片啦，咁然後咁反而你話如果近期電影呢，即係另外有啲即係其實大部分都我覺得 OK。即係 Even 其實上個星期我睇Don't Breathe 啦， Don't Breathe 都我自己好鍾意嘅。係因為佢好多人以為鬼片，但唔係鬼片嚟㗎嘛嗰套。即係佢真係一個 trailer， 但唔係鬼片嚟嘅。 即係呢個 咁嗰套 殺戮係咪你知係嗰個係咪金 色暗室暗室定禁室殺戮，我唔記得中文 嘅， 係啦，冇錯冇錯。 哦，你覺得嗰度你 OK 嗰度你？ 嗰度好 OK， 即係唔係 OK 係好 OK， 即係呢套根本我覺得直情係即係 develop 咗另外，即係唔可以話 develop 啦，應該話佢亦都可以走出另外一種 thriller 嘅方向咯，即係因為其實荷里活嘅驚慄片係有好幾個階段啦。咁佢早期都係講緊係啲超自然嘅嘢啦，即係可能鬼呀、搵猛鬼街呀、即係嗰一類型嘅，即係嗰個怪，嗰隻怪其實係有一啲特殊能力嘅，咁樣去嚇你啦，就鬼片啦，你可以話嗰啲叫做。咁然後到初期即係講緊90年代啦，後期即係去到90年代，其實到2000年初就興嗰啲連續殺人犯啦 ,Serial Killer 啦。咁跟住然後玩到唔想玩啦，Serial Killer都好似玩到大家都好厭咁嘅時候，咁然後又轉咗做一啲比較社會性一啲嘅，即係好似譬如國慶殺六日啊嗰類，即係比較社會性一啲嘅，但係都係會令你話好驚啊咁樣嘅。咁但係我覺得佢呢一套呢就係擺咗喺一個叫做我定位好有趣嘅，其實 係 冇聲嘅， 系 收唔到啊， 系咪？ 系咪收唔到啊？可能嗰边收唔到啊，系啊。系咁啊，接翻夏木杯啊，头先断咗先，因为吓移动紧啊，其实夏木杯。 系系冇错，因为即系诶，头先我讲到一个诶、美国荷里活嘅一个恐怖片嘅类型嘅转变咯。咁我就话即系其实去到而家咧，一套《Zombie》，我觉得有趣嘅地方就话，其实佢本身咧系鬼屋格局嚟，但系佢唔系玩鬼，就玩翻人。而呢个白咧，甚至乎冇乜特殊，即系唔系一啲咩有即系异能啊，或者亦都唔系好似以前我哋睇《Serial Killer》嗰班咧，即系嗰班人系其实佢唔需要解释佢点解会喺嗰度出现噶嘛，即系佢就系突然之间 pop out 咁样，佢系可以好无理性，唔需要去谂佢嗰个即系个 setting 系点啊，系啊，佢冇一个特别嘅 setting， 总之佢走出嚟就怼冧晒你班人咁样咁样嘅啫，咁但系呢一个佢系一个。是一个比较行现实路线嘅，但是它仍然可以令到你好惊嘅。咁同埋你发觉套戏其实好短嘅啫，即系88分钟其实是一个比较短嘅戏。咁但是它仍然可以令到你是好即系好紧张嘅。咁同埋中间佢嗰个即系佢嘅角色好少啦。佢嘅动机其实都好明显，每个人嘅动机都系即系清晰嘅，唔系话好复杂嘅。咁但是它仍然可以是即係緊扣住嗰個緊張，或者譬如係個男主角啦，係兵嚟㗎啦。咁嗰只兵就係、是、即係我唔可以掉低啊女神走咗佢嘅咁樣。咁、然後女神咧，女神就係話我一定要攞啲錢走。咁所以又唔報得警。報警就攞唔到錢啦咁樣。咁然後即係阿八就即係仔就即係仔就要殺曬，咁個女就留低就幫我生仔咁樣，即係嗰樣嘢係即係個立場係清晰嘅，我覺得。咁所以成套戲雖然係簡單啊，角色都好少啊，咁但係佢可以即係緊扣住佢成套戲咯。咁我覺得係近期嘅一啲比較驚慄片嚟講，呢一套係幾出色嘅。 OK。即系佢系都有翻个 drama 喺度系嘛，本身就唔系即系。 系啦，咁你话呢排睇啲戏反而即系大体我觉得都几好睇，但系反而令我比较失望就系呢一个深海浩劫啊，Deepwater Horizon。 哦，你反而唔中意呢一出啊？ 我唔系好中意，黑华宝做嘅。 系系。 系啦，黑华宝做嘅呢一套啦。咁點解呢？因為即係佢本身其實入場前啦，咁我就睇咗佢嗰個故事簡介咁樣。咁其實大約都知道佢係想講翻嗰一單嘢。咁我會期望係可能就話，即係一係你就講多少少即係件事點解會發生。即係講一啲可能即係其實好似同好似哥斯拉咁啦，講下背後官僚嗰啲嘢啦。即係啲官商嘅勾結係點樣？即係唔同階層嘅人又即係有佢嘅考量，跟住然後發生咗啲咁嘅事，我就以為一係就係咁。一係咧就即係災難嗰啲位置，因為你有災難其實自然就有 hero 嘅。咁但係麥克華普喺呢一件事咧，其實佢唔係真係好 hero 嘅。你見佢咧頭半段其實都未到佢出手嘅。即係佢最初係喺嗰個轉油塔下面即係開始啲人已經即係已經唔掂啦，噴嘅啲嘢出嚟啦。咁其實佢仲喺佢間房同佢老婆傾緊偈嘅。即係佢唔係行曬成件事，佢唯一真係叫救到嘅就係佢個女同事啫嘛。即係佢會變咗，佢只係一個普通。即係你會覺得啊，點解你要揀呢一個即係佢真人真事啦。咁但係點解要揀呢一個角色出嚟做主角呢？咁其實你哋即係可以揀第二個都得，因為佢成件事你覺得佢只係佢係其中一個即係經歷呢件事嘅一個即係幸存者囉，但係佢唔係一個 hero 囉。咁你變咗中間嗰段爆炸不斷爆嗰啲嘢，你又覺得好似其實冇乜意義呀，即係好似冇啊，咪就係佢周圍走囉。咁但係你忍唔起就話喔、個主角嗰、那個即係你會覺得我跟住呢個主角我會就即係經歷好多嘢。咁我覺得佢似咩呢？神套戲俾我感覺反而似一個弱化咗而冇愛情線嘅 Titanic 囉。 哦，咁樣。 係啊。係即係佢冇愛情線啦，咁但係佢中間然後開始又叫啲人搭個新艇走啦，咁然後佢又返去又話要搵人啦，即係又話要救人啦，咁嗰啲位置我覺得都有少少 Titanic 咁樣。咁但係又 唔係話真係好緊張咧。Titanic 都有啲位係比較緊張嘅，咁佢又冇乜緊張位嘅，因為你又覺得啊，識個人應該都係新患者嚟嘅，咁佢又即係。佢叫做最刺激個位置就係同阿女同事一起跳落海嗰下啫嘛。 嗰個最刺激係最英雄噶啦，即係佢起碼要說服到佢夠膽跳咁嗰度啊。 係啦，即係淨係得，即係如果講 hero 位置就係嗰個位咯。咁你話其他，佢又唔係話因為男主角，即係最初佢話哦，男主角係個工程師，係個低下頭嚟嘅。即係你又唔係話因為呢個男主角。然後你即係走遍咧個成個轉油塔唔同嘅地方唔同嘅 department， 然後你了解佢哋嗰個即係唔好話了解啦，係咁嘅你都知一知佢哋成嚿嘢個運作，又唔係喎，咁其實佢行過嘅地方都好少， 冇 嘅，冇乜嘅喎，咁你咪變咗係啦，咁同埋阿 John Malkovich 啦，阿麥克維茲啦，佢個角色啦，我又覺得唔係真係好，即係點講啦？又冇乜話大反派嘅感覺，因為佢其實應該就係想即係製造呢個角色係一個即係草菅人命嘅一個奸商啦，即係你哋點唔緊要，最緊要我賺錢咁樣。咁但係咧，你又覺得佢好似個角色其實佢都只不過係一個即係你可以話一個大企業嘅其中一個即係一個螺絲咯，即係佢可能都話到事嘅，但係佢亦都唔係即係背後話你話即係最。險惡最奸嗰個就係你啦，咁樣咁而同時嚟講，一開始即係嗰個轉油台開始爆啦嘅時候，其實佢都唔知佢有邊嘅啦，跟住佢係好後先走翻出嚟，我總之佢冇死到啦，咁樣佢走即係做分環啦，咁然後走出嚟講兩句嘢，咁你又唔會，佢又引起唔到你觀眾對佢覺得喂好即係好憎恨啊，覺得會死咁多人都係因為你啊咁樣，又冇嗰種感覺喺度咯。即係變咗佢個反派嗰個角色，即係變咗可有可無啊！呢個角色又係，其實咧成件事咧，我覺得最好笑就係話，莊麥高維茲啦，同埋阿麥克華寶兩個角色，主角同反派角色咧，你發覺咧，其實如果成日去抽走佢哋咧，冇乜問題喎。你放紀錄片咁樣，成件事咁樣一樣照睇到嘅啫。 其實佢呢套戲奇怪的地方咧，就係佢用一個電影咁樣嚟去表達，但其實佢係拍緊紀錄片。 是好似紀錄片咁樣嘅，我覺得佢 好多冇咗好多即係呢個戲劇元素，佢冇乜㗎，係啊， 係啊，即係譬如主角要點樣同人有咩互動啊，有咩戲劇張力啊，冇張力喎，其實 佢真係當好似即係你平時拍實錄咧，佢會拍到好似真係拍 video 啊，有人即係留得餅仔咁嗰啲咧，咁你又唔會要求有呢啲噶嘛？但佢又唔係喎，佢又拍到啲電影咁喎，但係咧佢做咗出嚟咧，又其實好似拍緊實錄咁，係冇特別嘅啲嘢。咁所以我 係啊，因為你見到係啊，啲角色之間互動其實都唔係好多，即係佢哋關聯唔係好多，即係譬如女同事咪結婚都係一個女同事咯，咁佢哋又冇任何愛情線 描寫 嘅。跟住然後個女同事最初出嚟好似即係又有另一個同事想溝佢，但係嗰個又冇乜意思嘅喎，即係之後又冇咗。咁同埋女同事自己個男朋友嗰段，佢一開始都有 present 到，但係又係冇意思嘅喎。 係啊，冇嘅冇。 即係成件事好冇意思咯，即係好似佢就講一件事出嚟，但係咧個唔係一個冇乜戲劇張力，冇乜故事感啊，應該話。 冇乜嘅，的確係。嗱，咁相對另一套啦，呢個《扎利機長》，係咪你會覺得呢套會好啲咧？呢套你好似都 係都係真人真事，但係《扎利機長》就真係拍得係好好多喎， 好多啊！ 咁當然即係我唔係去比較男主角演技啦，即係當然你唔好攞即係Tom Hanks同阿麥克華寶嚟比啊，好唔公平咁樣。 咁其實麥克華寶個演出唔係有問題嘅，唔關佢演技事係咯。 係啦，唔關演技事，係套戲嘅問題嘅啫。咁佢即係我嗱，老實講，麥克華寶，我覺得呢排咧佢拍咗幾套咧，我都好一般嘅。咁所以即係開始對呢個演員，即係以佢揀新啲戲，我都可能要。保留下先咁樣咯，咁但係唔關演員事，唔關演員事咧，個係套戲嘅問題。即係譬如佢上一套拍嗰、那個講 Daddy 嗰套，我都麻麻地嘅。 哦。 即係再幾個月之前，佢有一套即係佢講一個佢係個嗰間屋嘅，即係佢係個女主人嘅前夫，係個浪子嚟嘅嗰個故仔，都發揮得麻麻地嘅。咁但係翻嚟咧，即係講翻 Sony 先啦。咁 Sony 其實我覺得佢。當然佢都係拍一件真實嘅事啦，咁但係佢編輯咗出嚟個故事性個張力就會強，咁同埋佢好巧妙咧，佢係利用 因為佢其實想將個重點擺喺男主角 Sully 嗰個心態變化，同埋佢身拍呢一個人，同埋喺之後嗰個審判，即係佢返到嚟嗰個調查，其實嗰個係重點嘅。咁但係呢，如果佢按照返個時序，即係由佢飛機失事開始去拍嘅話呢，啲人就會將個 focus 擺喺飛機失事嗰 part， 因為你個視覺個效果一定係豐富好多。咁、但係佢一開始呢就少少插嘴嘅，佢先係即係咁少少發生咗件咁嘅事，然後佢哋要調查啦，機長副機長要去調查啦。咁喺調查嘅期間，然後先不斷可能 recall 啦，有黑盒啦，咁去 recall 翻成件事係點樣發生嘅嘢，中途先再去拍翻當日發生嘅事，再去拍翻當日嗰啲嘅乘客啦，即係乘客個底環啦，乘客個個性咧，中間有冇小插曲啦，即係嗰一類咧。佢先拍埋出嚟嘅，咁就令到人哋睇落咧，就係話我都有一個視覺效果去滿足到我，但係同時嚟講咧，我亦都會知道嗰扎視覺效果，即係你失事啊、飛機失事啊嗰啲位，並不是一個叫做話最重要嘅一 part， 最重要嘅 part 其實係喺個聆訊，喺個調查嗰方面，咁嗰個輕重佢係捉得好好嘅。 系啊，佢其实呢个古仔好难拍嘅，因为你怎睇咧，一定好闷嘅，即系你会觉得哇，呢件事点样会唔闷？吓，竟然系唔闷嘅，系啊， 唔闷喎，佢真系唔闷喎， 好嘢，真系好嘢。 同埋佢仲要中间有，其实有一段仔系重复咗几次噶嘛，即系讲佢哋即系点样相机啲开始撞到雀啦，然后就然后点样飞点样飞，其实嗰度重复咗好多次，如果包括埋后段。即係呢個模擬，即係模擬翻個飛行，即係真係可能五六次都有啊！即係其實係應該會悶嘅，但係你睇落咧就都唔 OK 嘅，即係你覺得都唔算好悶。咁同埋 轉咗個視點去睇啊！ 係啊，同埋你覺得個重點就係、是變咗係喺調查咯，所以佢最後一幕就係喺最後一個 trial 上面，就大家一起去睇個模擬飛行咯。咁、而呢一樣嘢變咗我個劇情嘅重點，但如果佢一開始佢嗰個方向咧，唔係咁樣順住去，而係話即係 sorry， 即係唔係用呢個順序，而係用話一開始飛機失事，然後救援，跟住就佢俾人去出去做調查 的 話咧，如果佢係行咁咧，咁啲我諗啲觀眾睇到後面就會瞓曬覺噶啦，因為佢會覺得之前。失事救援諗住係好似災難片咁樣嘛，即失事救援就係重點咁樣，咁但係原來嗰啲人都唔係重點，因為你後期調查報告嗰班人嗰班乘客完全唔會出現㗎嘛，咁如果你嗰陣時你即鋪排咗好多嗰啲乘客嘅關係或者上面有咩小故事個空姐又點樣點樣，咁然後但係你後面調查報告就係得兩個即機長同副機長喺度即吹水咁樣啦，咁就一定悶死嘅。咁佢就好巧妙，即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係真係導演嘅功力咯，即佢將個 trial 擺咗上前面先，然後中間先夾翻災難嗰一段落去。咁而且佢嗰個 present 就話即點解要夾呢一段，係因為其實係俾翻嗰個即調查員去。去嗰班人知道其實喺飛機度究竟發生咗咩事，咁呢一啲位我係 accept 嘅，即係你睇落係即係你會好似知多咗中間啲嘢，但係你又知道嗰啲並不是一個重點咯。所以Sully 反而我覺得係有啲驚喜嘅，因為近年又係啦，即係 Tom Hanks 即係佢都拍好多戲啊，咁好多時因為 Tom Hanks 嘅戲就係永遠都係 Tom Hanks 啦。即係你就會知道佢，即係佢嘅角色其實點做呢，即係雖然好多種唔同嘅角色，但係都好似即係離不開佢自己嗰個格啊，係即係佢自己嗰個性格啊。咁但係呢一套嚟講，除咗即係當然佢都冇跳出佢自己嗰個範圍啦。咁但係喺一個叫做話拍攝手法同埋個導演手法嗰度會俾到驚喜你咯。 係啊，所以呢套就點解都？做咗咁多禮拜都仲有一定嘅人睇就係咁解。好 係啊，呢個都係令我驚喜嘅。 係啊，呢度好嘢啊，要近呢排嚟計係啦。好啦，咁有冇啊？冇啊，差唔多啦。如果以大啲嘅片嚟講，係咯，咁啊講翻之前係啦。 如果你話真係呢一兩個星期睇過嘅。最有，我反而覺得即係可能大家又唔係好同一個人認為，真係最有驚喜就是《Don't Breathe》咯，因為我係冇乜期望入場。 係、 啊。 但係佢俾到好多嘢我囉。咁、比較失望就係 Deepwater Horizon 囉。 係啦，嗰、那個我都覺得有冇搞錯啊，應該好刺激㗎喺度，你點解拍成咁。 係啦，冇錯啦，喂大佬轉油台包喎、啊。係應該都好刺激啦、啊。 係啦，應該好刺激、啊。但係咁嘅我都覺得有少少。 係呀。 即係奇怪 喎、啊。即係呢個都。係呢、這個都有啲奇怪，咁但係即係蘇北整體都唔錯嘅，呢排睇啲戲我覺得都有水準嘅，咁就算 Even 頭先講麥克華堡呢一套，我都係覺得有啲失望啦，但係又未至於話真係哇爆粗啊呢套咩嚟㗎咁樣，就冇乜呢啲嘅呢排睇啲戲都 OK。 咁下個禮拜都係未有咩科幻片喎，係咪咧？係咪要再下啊？唔係喎，有 下個禮拜啊 ，Doctor Strange 上未啊？ 都再下多個禮拜要好似 係啊 ，Doctor Strange 啦，嚟緊就係期待呢一套啦。 好嘅，下個禮拜應該係做啊 Tom Cruise 啊，就係啊湯告老師嗰套咩？ 哦，係佢Richard 啊 ，Jack 係咪 Jack Richard？ 係啦係啦係啦， 獵探追擊 啊，係啦呢個勢不可求啊，睇下係啊。咁下個禮拜 我就覺得係真係好 Mission Impossible 啲 friend 嚟嘅， 都係類似翻嘅，係啦。不過佢呢個角色就比較狂野啲嘅 ，Mission Impossible 咧就好似比較係食腦啲咁啦，即係但係都好似嘅都係啦。 係都係佢㗎啦，咁但係都會睇嘅呢套。 好，咁啊睇下係啦，約唔約到夏目貝啦，再約到 好啊 ，OK， 好，我哋就再見啦。 係啦，一定會講啦，到時 OK。 OK， 好，拜 拜。 好啦，咁我哋繼續㗎喇，係。 係。 好啦，咁講下嗰啲有冇補充啦，等下新年頭先聽咗一堆，係啦，有冇想意見有咩講下。 冇乜啦。 好啦，咁介講晒啦啲戲喺今個禮拜其實科幻片真係冇咩。好啦，咁講啲科幻嘢啦，終於係啦。咁就咩呢，咁其實呢排呢就嘩含咁多啲咁嘅時空劇啊，就抌出嚟啦。咁上個禮拜都介紹過呢個嘅呢、這個嘅隔世救未來嘅電視版啦，係啦。咁跟住即係啱啱過個星期咧，有套係咪新嘅？咩話唔係呢套其實都係之前抌咗出嚟㗎啦，就有埋第二集嘅啫，好似係咪？嗱呢個叫做Timeless 啊，就時空守衛或者叫做跨時空追捕咁嘅東西，係啦。咁呢個當然都有聽眾啊網友都有貼到資料啦，我哋都不如講下啦咁樣。咁再跟住呢，其實今個星期就會仲有另一套呢叫 Travelers 㗎喎，即係就咁旅行者咁唔通佢真係講旅行咩，咪時間旅行者啦，當然亦都係幾個關注。喂又整到套位，冇搞錯喂，三套啊同一季點解咁嘅呢咁樣。咁一陣我哋再探討少少點解咁多時空劇啊，先講下個 Timeless 先啦，好嘛，介紹咗套。係啦，咁不如呢個交俾阿新年講。 咁佢嗰個 timeless 咧就係話佢嗰個世界咧都係正常世界嚟嘅，就最怪咧都係多咗部時光機嘅啫。 係啦， 其實冇嘢分有分別嘅。 係啦，即係有天才科學家發明咗時光機咁嘅啫，個世界正 常。係啦，係啦。 唔好問點解啊？點解會有時光機解嘅？有天才咪有咯， 系啊， 系啦，咁好，咁点咧？发生咗啲事喎、啊，个故事系咯， 系啦，咁就佢嗰度就话个主佢一开始咧就话有班人就去抢咗部时光机咁啫，就系咁嘅啫。咁然之后就话惊动到呢个国土安全局，咁啊揾咗个女主角同埋一个三角洲部队同埋一个识揸呢部时光机嘅人。咁就去追用一部原始嘅啲嘅机嘅时光机就去追返嗰几条友咁樣，就係咁嘅啫。 咁第一集就关于兴登堡号啦，第二集就係林肯嘅刺杀案咁呢，即係都係啲历史嘅即係啲重要时刻啦。咁但係佢中间其实讲好多呢三个人自己嗰啲私事喎，即係最奇怪係。 系咯，反而系以佢哋嗰啲私事，好似先至系主线咁样。 系啦，就包括呢个女主角第一次 mission 翻嚟之后咧，就以为搞掂晒啲嘢啦，点知翻到屋企，喂，好嘢喎、啊！佢原本瞓紧即系病床嘅妈妈，竟然系一龙精虎猛，哇，好事啊！咦，咁佢想搵佢阿妹嘅时候咧，竟然佢阿妹咧，原来从未出世过， 系 新嘅时空，即系因为佢去咗之后，啲时空改变咗少少嘢。咦，咩事咧？咁即系其实咧，呢、這个咪直情同阿 B 群事啊！即系边个话隔世救未来唔一样系咪？即系都系嗰玩嗰啲嘢啦。 咁但係加西會佢就本身就係 personal 噶，講啲嘢，即係我突然發現咗部嗰部無線電機可以同幾十年前嗰個爸爸通訊，梗係救翻老豆一命啦，通知佢喂你嗰晚要死，好合理啊，係咪先？咦，原來咧會令到呢個時空出現問題咧，就有呢個蝴蝶效應。咁佢咁樣講咧，成件事就好正常嘅，因為一開始就係 personal 噶嘛。咁但係你嗰個國土安全局又成咁喂，等佢執行啲嘢，梗係要好咩噶啦，小心好仔細噶啦。咁喂，咁你點會話會搞到唔係即係同埋成件事咧，去做任務啊嘛。咁其實你又扯到去一啲即係好 personal 嘅嘢，係會以前啲劇都會，但係可能唔會第一集就會講到呢啲嘢咯。 係啦，佢由第一集就已經係咁講話啊，佢哋又呢、這個又好似嚇有啲問題，嗰、那個又掛住個老婆咁樣。 係啦，個爸爸掛住個死咗嘅老婆，所以咧見到嗰、那個興登堡號嗰個採訪女記者咧，哇話佢樣好似佢老婆喎，佢又想救。 佢又想救佢，但係原本要死嘅。 係啦，咁、那個女生叫佢唔好啊，我哋唔可以改變歷史，嗱佢口啊咁講喎。 係啊， 但係佢哋自己成日不斷去參與啲歷史，其實你參與啲歷史，你已經某程度上改變咗啲歷史㗎啦，你而家盡量唔好參與其中啊嘛。咁所以其實佢套劇咧不斷刮自己掌自己嘴巴嘅做啲嘢，咁所以我覺得呢套劇就嗱，當然我唔係話好 shit， 即係如果純粹當劇情片咁睇就 OK 嘅，但你唔好太過理佢嗰啲合理性啦，即係其實就即係如果你揾幾個咁無厘頭嘅友係嘛，即係你即好似我話鹹蛋超人啦，而家新嗰套，哇嗰三個無厘頭傻仔傻妹，喂你揾佢嚟拯救世界有冇搞錯啊？咁即係其實呢度我個感覺都有少少係咁，即係揾呢三個蛋散都拯救世界大鑊啦咁。咁但你呢個係話，如果你平時啲故事咧係個博士臨時拉夫，即係好似你話啊Back to the Future 咁啦，回到未來，咁啊博士就識啊，就識阿 Michael J. Fox 啫，佢唔係揾邊個啫，係咪先？咁如果你講呢啲好自己咁，我揾到咩人就咩人啦，係咪先？我三一萬能俠啊，梗係叫個女去學校揾三個蛋散嚟揸啦，係咪先？係嘛？我請人請嘢都冇人肯揸嘛，係咪？佢冇講嘅，我估大概係咁啦，係嘛？請咗成年都冇人肯揸三一萬能俠啊！ 唔出奇啊！ 叫個女翻學收三個兵嚟揸啦，我懷疑係咁啦。如果個女啱啱讀另一學就收咗另外三個噶啦，唔係阿林同阿神準人同阿巴姆撞噶啦。即係嗱，你話呢啲係私人嘅嘢，咁我揾嗰啲，總之我喺我識嘅人去揾啲人揸，冇唔出奇啊，係咪先？即係 Ghostbuster 咁，我都係我揾翻人翻嚟做嘅啫，係咪先？咁我私人組織，喂，但係你而家講呢個國土安全局嘅大佬， 係啊。 咁當然啦，佢懶係有迷嘅，又話個女主角其實同嗰個壞人，點解壞人會執行會做呢啲嘢？話原來係跟住一本筆記簿去做嘅，唔係佢自己嘅意願，即係嘅意思嚟嘅。咦，邊個寫嘅筆記簿？原來就係第時嘅呢個女主角寫嘅。係 啊， 冇錯啦。咁所以佢哋去揾佢咧，可能會又係有原因。咁但係你第一集你點都俾個 excuse 我㗎？如果你淨係話佢係歷史學家，我唔信你，我得一個歷史學家咯，係咯。咁亦都唔信美軍得一個軍佬咯。是嗎？咁你話嗰個揸機嗰個黑鬼冇辦法啦，佢本身都研究所嘅所員，咁你話佢揸機反而合理啲。咁但係 反而最合理係佢。 即係其實我覺得有時啲古仔呢，開頭你 bullshit 作個理由先，後面你再查佢呢，發覺原來另有原因係 ok， 但你唔好開頭好荒謬咁先囉。咁我睇一陣呢套嘢有啲荒謬劇嘅感覺嘅。咁唔係話好差嘅，但如果大家當劇情片咁睇就 ok 啦。因為你講人嘅嘢多嘅，係啊，好 personal 嘅，咁我唔係咁中意咁樣咯。其實咁你唔知係 TVB， 即係啲律師都唔係去打官司嘅，啲醫生都唔係醫人嘅，成日講佢自己啲倫理啊，佢倫理放得重啊。 係，我覺得真係 TVB 可以抄呢套啊，真係拍得到啊，完全。 我呢套難啲，因為佢有時光機啦，同埋佢每一集都去一個時代咧 ，budget 會高少少。 哦，咁冇嘢嘅你。你冇做到人哋咁仔細，你咪行翻你自己嗰條咁嘅古裝街咯，行嚟行去咁啊！ 水龍卷去啊！ 係咯， 係嘛？或者改咗啦，個時光機好簡單啫，其實一隻錶嚟嘅，係 咯，就咁閃一閃咁咪當去咗咯。 佢哋諗唔到呢啲嘅，佢哋一定要 sell 特技嘅，知唔知？ 哦，咁咪反而嗰陣時係啲兒童劇啊嗰啲咧，即係啲閃電傳真機啊入面嗰啲咧，咁啊反而係會咁喎。 嗰啲好啊，我反而嗰啲好啊。唔係佢覺得嗰啲 cheap 啊嘛，佢反而 係啦。唔係佢哋可能就係喺啲兒童劇，即係兒童劇場嗰度玩得太多呢啲嘢，咁咪覺得 cheap 啊。 哦，我終於諗到點解佢哋一路都唔拍啦。 因為 就是因為咁啊。 而家冇咗閃電傳真機，就冇咗啲兒童劇，就喺啲正式啲夜晚啲劇度做時間旅行，係啦，明啦。咁啊，呢個真係真相，係啦。以前因為有太多閃電傳真機啊，啲咩話？佢最尾嗰套唔係叫閃電傳真機喎，好似叫做咩？ 放火 ICU。 放火 ICU 裏面成日都有啲咁嘅時間旅行嘅嘢嘅，咁啊搞到 cheap 曬，咁啊唔夠膽再喺平時啲正經嗰啲夜晚時間做啦，嚇。 嗯， 无线可能因为呢个原因吓，系咯，咪一阵先研究嗰度先。嗱，咁呢套剧有冇想补充啊？其实简单讲就系咁嘅啫，其实一般般嘅，我觉得。但系睇下又无妨，未至于话 shit 剧。 系， 系啊，有冇想补充？嗱，佢嗰个时光机就咁一个 pod 咁嘅啫，跟住侧边咧就有几条好似履带咁嘅嘢嘅。佢嗰系咁嘅，其实佢嗰个人哋挞走嗰个身嗰啲系啲光嚟嘅。 哦，唔系，咁佢都只不过，我怀疑佢都只不过将个履带收咗喺入面嘅啫。 哦、 即 係 佢都係兩條光咁樣轉 嘅 喎。 係，咁但係總之佢主角地用嗰部 phototype 就係有好似兩條履帶咁樣喺度轉。係係。我成日懷疑佢點樣佢明明去咗之後都仲轉緊嘅，點解佢唔喺個地下度碌嘅嗰個波會？ 唔知喎、啊，佢有幾腳咁啩？我估。 啊，冇啊，邊度有啫？我都唔知道平時點解會轉嗰個嘢咧。 係啊，咁啫。 你係咪你轉嗰嘢係咪架架好似架車咁會向前行啊？應該係咯，都係履帶咁樣向前喐㗎，係咯。咁佢又唔喐過，唔知點解，咁我唔知啦。咁 唔好理佢啦。 佢個 special effect 係點咧？佢就熟一聲唔見咗，就係咁嘅。即係其實佢冇整啲怪好怪嘅嘢嘅，佢熟一聲。 哦，冇乜特別啊，都只不過係頂多都係吹走啲紙啫。 跟住好大風咁咯。嗱，其實呢個係咩嚟嘅？就係幻影時光。 嗯。 其實呢套劇咧最似嘅就係一套就係嗰套啦。我哋啊早兩個禮拜講嗰套啊，嗰套龍之子嘅小雙俠個上一集就係幻影時光。係 啊。 就係、是、時光飛行號去玩嘅。一開始就俾人搶機， 係啊， 又要話係咯追翻佢嗰啲咁樣，哇！呢套係咪幻影時光嘅美劇版啊？大佬啊，我知啦，佢嗰個女主角地係調轉咗，佢真係矛女高崎華生，係啊，佢將佢哋當真係好人啊！我唔怪得點解佢嗰架機有幾個碌啦，佢嗰個骷髏頭咪咁樣嘅咯，就係、 是， 側邊有個碌嘅咯，就係、是。 咁樣樣係喎， 係咯、啊啊，哦，原來幻影時光嚟啊，明啊，明啊 ，OK。 之後可能個女就係佢未來，其實佢係出教科書嚟噶嘛。 唔係佢未來就係矛女小姐啊，就係、是、變咗惡黨嚟嘅，係咪咁啊？ 係啊， 係咯、啊。OK， 慢一睇啦 ，OK。咁啊，呢套英文名叫 Timeless，T I M E L E S S 咁 ，OK。咁大家有興趣睇下啦。 係。 好啦，咁啊，嗱，講翻啲時空劇啦，咁樣，咁啊呢排哇勁多啦，係咪先？又係啦，又呢個隔世救未來啦，又呢套 Timeless 啦，跟住仲有套 Travelers，Travelers 我就未知係點嘅，到底係玩乜嘢嘅？到底精神時間旅行啊，定係真係時光機？但肯定係玩時間旅行㗎啦。咁啊呢個可能咧係咪會唔會稍後時間都睇到啦？因為好似都係星期日嘅北美都係啦，就已經好似話做咁啊，大家留意咯，又多套。好啦，咁呢個我哋未睇啦，當然 ，OK。好啦，咁點解啊？呢排咁多時空劇嘅咧，即係不約而同喎、啊，北美又係咁、啊、TVB 又係咁、啊、日本都係咁、啊，點解突然間咁密集嘅先？嗱，不嬲都係時空劇嘅，但以前就唔密集嘅，間唔中一出不嬲有嘅，點解突然間咁密集咧？有咩原因可以諗唔諗到？ 真係唔知喎、啊，會唔會真係 Back to the Future 出咗即係幾多週年咁樣咁啫？ 上年 啊，大家即係醒翻起呢樣嘢好玩咁樣。 但我就覺得點即係唔知咁有咁大影響咩？一套舊戲嘅係咯，唔知喎、啊，會令到咁多人突然間想玩翻時空劇係咯。 我依家睇到連呢個日本啊，今期都有套新嘅動畫應該係。啊，有叫時空囚徒咁樣，咁當然內容係咩我唔係好清楚啦。咁、 哦、 但係應該都係有關係。 咁佢幻影時光已經本身係啦， 係咯係咯， 廿四仲唔係呢個本身已經係時間旅行啦。就算冇你話頭先嗰套都，咁仲有呢個電影裏面咧，呢、這個嘅你的名字本身已經係 係咯， 已經係精神時間旅行啦。即係佢係調換靈魂，即係佢精神時間旅行完仲調換埋靈魂啦，即係做多樣嘢啫。但佢都其實係時間旅行咗㗎嘛，係囉。咁都仲未計一眾嗰啲電視卡通啦，咁不過佢仲有本身或者電視劇啦，因為嗰啲本身就係玩呢啲嘅，咁你唔可以話佢專登係啦，即係閃電俠咁本來都係有嘅，有呢個同時間關咁。咁你叻咗？ 咦唔係喎，我啱啱望到呢、這個 TVB 都真係再拍喎、哦。 係咩？再拍乜嘢？ 係啊，有套嘢叫咩《超時空男神、哦》喎。 咩嚟？ 個神，個神字就係神子個神啦、啊。 咩？ 咁啊，應該都係古裝咁樣穿越劇咁咯。 哦，又嚟啊！ 係啊， 咁啊，點解咧？嗬？點解突然間咁流行呢個時間旅行咧？喂，即係呢個題材又唔係數新㗎啦，有好耐咁，以前就好少拍。即係以前咧，甚至乎咧拍科幻類型嘅嘢咧，都唔會好經常拍時間旅行嘅，即係只係其中一個題材，間唔中玩一次嘅啫，唔係最 popular 喎。但係點解呢一排特別多咧？咁我哋都唔知啊。當然大家可以嚇喺我哋 Facebook 討論啊，大家啊討論點解啊？即係大家睇下你又覺得點解咧？咁我就純粹覺得喂，其實唔係即係嗱，點解呢排拍我唔知道，拍就有原因嘅，因為咧二拍啊時空劇。系啦，咁之前大陸已經好興拍呢個穿越啦，咁但穿越算唔算啊？時空劇即係好粗，即係粗製嗰啲咯，即係佢可以話個主角咩撞車，撞完車竟然去咗清朝定咩朝咁樣，好唔 make sense 嘅啲嘢。OK， 咁如果你講真係時空劇咧，就點都唔多唔少都俾個理由嘅，係咯，我唔理你水龍卷又好咩都好啦，係咯，都俾個理由嘅，就即係太靈異啦，我覺得撞完車去咗佢個古代啊。是不是死了其 實是不是 死 了都有很多日本那些很流的那些什麼踢親又石之後就回了去啊或者臨死之後又跳樓啊回了去啊那樣那些都大把。 都很奇怪的其實是靈異啊是啊。那沒錯啦那二拍都是一個原因啦因為你只要故事一講那你有些不是回了很久啫回了十年前二十年前或者幾日前那些噏就是的啦。是 啦。 根本都冇分別嘅，即係好似係 EU 咁，咁咪翻咗三日前啫，咪又係嗰班人喺翻到咁。咁即係你故事噏就係時空劇啦。咁如果能噏耐啲嗰啲咧，咁咪最多古裝街啫。咁其實都有㗎啦，係咪？咁如果你話唔需要太多特技做到啊嘛，呢個即係呢種科幻。好啦，咁咦咁多人中意科幻咩？其實啲人就算唔中意科幻都好啦，呢啲劇你又唔需要太嚴謹嘅，一般。就算你話隔世救未來好嚴謹咧，咁都冇你頭啦。打個風又咩咁？點解會令到嗰個機會又突然間去駁通咗？咁其實真係吹水嘅啫。即係其實佢係比較奇幻啲嘅，佢嗰個原理可以。咁或者精神時間旅行，有啲人理解到好似其實咪靈魂出竅啊咁，有啲人咁理解嘅喎。 係啦。 咁即係你都可以用一個比較唔係咁理性嘅去理解佢都得。咁變咗睇嘅人就咪冇咁辛苦啊？即係其實佢哋點解唔鍾意科幻嘅人好多時都覺得要理解啲科幻嘅。 係啊。 好辛苦啊頭都大埋啊成日要諗咁多啲嘢好似你突然叫佢計啲好深嘅數咁啦。 即係佢都入唔到個世界咁好似你嗰啲啲再科幻啲嗰啲譬如好似遊戲王咁你首先就要代入佢嗰個世界下係打卡嘅咁你本身都冇玩開卡嘅話咁你根本都唔會入到嗰個世界。 咁變咗你話大時空劇呢就容易啲嘅因為你話time loop 咪 loop 囉咁咩我咩理解啫咪仲要去瞓醒覺又喺返嗰招咁係囉。 係啦。 即係佢可以唔使理佢點解嘅同埋佢個解釋都係好求其啫嘛咪話個電塔又好咩好係咪即係或者好似 Tom Cruise 嗰套咁佢咪仲一死就會返嗰招咁。 係啦。 咁咩話需要太過去理解啊即係佢都冇解釋㗎佢都唔知點解會咁㗎係囉。 咁同埋嗰個都即係奇怪嘅地方都只不過係點解佢成日返到去咁同埋佢本身嘅古仔都係講佢打怪獸㗎嘛咁打怪獸我係人都明啦係咪 係啦係啦即係唔需要太嘥心神去理解呀咁呢個可能都係嗰個原因點解時空劇會即係都入到而家嘅觀眾啦咁當然而家觀眾都睇多咗啲超級英雄即係講香港咁可能對科幻呢樣嘢都的確個接受度闊咗少少嘅主要你唔好叫佢諗到好辛苦或者要識好多咩科學理論咁佢都話 係 ok 嘅咁可能時空劇呢係計喪屍嘅另一樣嘢容易啲打入人嘅即係一般觀眾嘅可能就係咁啦咁就點解呢排特別密集真係唔明係啦我哋都冇解頭先就我哋吹吹下就吹可能就因為冇咗呢個兒童節目啦咁嗰啲低能嘢就一擺咗喺夜晚啲劇度做啦佢哋係啦就冇再 fit 一聲去咗第二個時間啦 ok 可能啦好嘅咁大家可以參與討論啦大家研究啦點解嘅咁我哋冇答案嘅我哋抌個題目出嚟啫咁大家傾下啦好冇 好 咁呢排多時空劇本身就係一個科幻現象啦呢個題目嘅點解有咁嘅科幻現象咁大家研究啊好啦咁另外有啲新劇嘅講兩句嘅啫因為嗰啲我都係草草望過因為睇到我瞓咗嘅。咁有一個叫做 Channel Zero, 咁叫做靈異頻道。 係啦，咁其實佢嗰個第一季有個名嘅叫 Candle Grove 咁嘅，即係一個唔知咩咩係咪蠟燭，係咪 candle 係咯蠟燭係嘛，蠟燭灣咁啦，你當係嘛？咁其實佢呢個就連續嘅，即係叫做佢第一季就一個故事，第二季另一個故事嘅，唔關事嘅。咁呢個第一季咧，佢就講咗個人咧都唔係後生噶啦，其實都有啲年紀嘅。咁啊翻翻去以前佢。即係以前細個長大嗰個鎮，佢就話原來以前咧係有個 twins 嘅兄弟就失咗蹤。佢話咧以前咧就發生過一件案件咧，就有啲即係啲好似啲即係變態嗰啲咁捉曬啲細路咁樣。咁後屘佢就話有揾到第二啲細路，其實好似佢都死咗佢啲細路都。咁但係佢個細路就連個即係個兄弟啦，唔知兄弟定細，就連個屍都從來冇揾到嘅。係啦，咁就最奇怪就話咧嗰啲細路好似啲牙俾人剝曬嘅。係啊，咁佢奇怪就原來佢係有隻怪嘅。嗰只怪系成身系牙嚟噶，系啊，好奇怪噶，系啊，咁但系哇，咁要正我 X file 咁，我唔系啊，但系啲气氛好鬼闷，系 咁样 嘅。唔信请啊，睇睇啊，灵异频道第一季啊，咁样嘅。咁啊，我啊睇到中晒眼瞓，唔好意思。咁可能我睇嗰阵本身系眼瞓嘅，咁但系再加埋，唔系，咁我都话啦，精彩嘅剧情我眼瞓都醒翻噶嘛，唔精彩嘅剧情就明明好精神都会瞓着嘅。OK， 咁要介绍一介绍啫，就叫做。Channel Zero 系啦，灵异频道。咁另外一套咧叫 K 变呢度咧，就我都唔知系咪新嘅咧，佢好似好快就抌一集出嚟喎，每集半个钟。咁啊叫做 Freakish 啊，即系 F R E A K I S H 咁样，如果冇搞错，系叫 K 变。咁佢就好奇怪，就系纯粹讲即系佢个摊咧，就个学校里边咧，就见到出边等发生咗个爆炸，即系佢嗰啲唔知嗰啲咩应该系嗰啲化学厂系嘛？咁跟住就出面就充滿咗好多好似啲有顏色嘅氣體咁樣。咁有啲同學唔信者出咗去呢，就其實大部分都死咗。咁佢哋就梗係唔出去，嗰啲人就知道賴嘢啦，梗係唔好出去啦。咁其實後尾嗰啲人就變咗喪屍嘅類似。係呀。即係係啦，咁佢哋就變咗佢哋匿埋喺學校裏面去即係順利匿埋喺學校裏面。咁係咁嘅啫。咁陸續有啲人賴嘢呀咁講呢咁嘅嘢。咁我都叫飛睇下啫，咁我就冇乜點睇曬咁。第一樣嘢可以睇呢套。咁另外咧，仲有一套咧叫 Aftermath， 呢度就耐啲噶啦，就叫劫數啊，即係好似都做到好唔知幾多集嘅，已經做咗幾集。啊，劫數或者叫餘波啊，呢度反而阿新年睇過下係嘛？ 呢套好似冇啊嘛。 唔係，你有睇過？你好似咪話佢有啲 叫咩名字？ 唔係，你話其實唔知咩嚟啊？嗰啲唔知惡魔定外星人？你話咩有個地震，跟住走咗嗰啲嘢出嚟噶嘛？係嘛？ 哦，你讲嗰套我好耐之前系咁依及过下，你话个系咪个风定系咩？ 上几个礼拜啫，系啦。咁佢唔知道啊，我唔知道做咩，因为我又唔系睇第一集。 系，其实真系唔知道做咩。 唔知道有啲飞龙咁怪到好紧要，跟住佢有啲人咧又已经俾即系变咗怪嘅，突然间变咗水咁嘅，佢死咗，嘣变咗水咁，佢咩事啊？我都唔系好明，佢啲系鬼啊定外星人定咩？我唔系好睇得明，因为我唔系由头开始睇。咁呢套叫望過下啦，因為今日冇乜時間係啦。咁最嗰度叫 Aftermath， 咁大家有興趣就睇下啦，又係啦。咁就係咁啫，呢啲純粹就拉過啊，叫做望一望啫。我真係冇成集睇曬嘅，所以唔好知係。咁啦，咁就叫咁只講下啦。因為今個禮拜又講耐咗嘅，頭先講電影 ，OK， 唔講太長啊呢part。咁有冇嘢想再補充？ 呢方面就冇乜啦。 係。 係啊。咁睇下你講唔講下 VR 佬嗰啲嘢啦。 VR 佬啊，即係你想講下呢個 PlayStation 出咗嗰個 係啦係啦 眼罩係咪 最新嘅 VR 佬眼罩係啦。 咁、哦、樣長唔長啊呢一、這個其實同埋係咪新聞嚟嘅呢係咪好新嘅 都新嘅唔係出咗好耐幾日嘅啫。 好啊好啊咁講少少啊因為一 直講少少啦。 係呢個支拿嘅問題啊今個禮拜最 hit 嘅話題。 哦 ,OK。咁呢、這個 PS 啊，出咗最新嘅呢個 VR 眼鏡。 嗯。 咁咧，你可以淨係買呢個 VR 眼鏡都可以嘅。咁、 哦、 你手掣用翻普通 PS 嘅手掣都得。咁、 哦、 但係最好咧就有埋佢嗰個 PS Move 嗰嚿嘢咧，咁就會玩 game 就玩得好多嘅，因為佢好多特殊嘅 game 咧，其實你淨係齋手掣咧係玩唔到嘅。 哦 或者個操控係好古怪嘅，咁同埋睇翻佢嗰個 setup 咧，其實都幾麻煩，咁即係令到呢嚿嘢其實就相對唔係咁 user friendly 嘅。 咦？咁但係個主機唔使買過，反而 嚇 個即係個 PlayStation 本身個主機唔使買過嘅， 係用返而家最新嗰個袋就得㗎喇。 係。 OK。 但係你戴咗眼罩之後好似話嗰個像素會低咗嘅。 哦。 係啦。咁就話好似係要有如果你買佢再新一代嗰、那個好似係 PS Pro 㗎嘛。咁就先至係即係最好囉。 咁即係逼你換曬啲嘢啦。 咁如果你只係想試下嘅話，咁都可以試下嘅。不過我建議呢就可以去下其他有啲電腦嗰啲即係網吧。佢其實都有HTC 嗰隻，你可以試玩下嗰隻先啦。不過收費都幾貴下。好似係唔知120半個鐘定係。 嘩 係。 咁樣啊。 係差唔多應該係呢個價錢都係都幾貴嘅所以。 咁我去返個真嘅 reality 玩平啲啦唔使錢嘅。 係。 okay. Okay, 好咁 咁係喎咁呢隻嘢呢有好多人就攞嚟試下佢啲 game 啦咁有一隻就叫 Summer Lesson, 咁就似乎大家都好鍾意啊。 因為可以及女啊。 係啦因為可以及女係。但係呢 啲女埋唔到去喎。 係啦。 撞牆定咩話你話會。 係啦因為呢我諗佢廠方都知道係PS, 即係佢唔想出一啲、啊、所謂18禁嘅 game 啦、啊。即係雖然其實著曬衫我又唔明有咩咁18禁啦、啊。係啦咁呢佢哋就會有一個限制嘅即係話如果你黐得好埋嗰個女仔嘅話呢咁就會成個屏幕黑曬。 哦。 就會話俾你知係呢個係視線範圍以外咁類似咁講啦。係。 哦。 咁或者呢你想踎低裝人哋裙底嘅話呢佢亦都會遮咗嘅。 哦咁。 係啦係啦。 哦、 oh, ,ok。咁呢但係呢呢、這個好快就出現咗一個對應嘅方法就似乎呢佢只係會遮某啲角度嘅啫即係你話你用另一啲角度去睇呢就似乎可以避開呢樣嘢。咁當然我就冇試過啦因為我冇簽埋啲舊嘢。 我只係冇興趣睇嘅但係有咩好睇呢啲 3D 公仔。 咁總有班恩人鍾意嘅。 系，我都知道，好中意啲咁嘅人。 咁同埋，其實如果用呢樣嘢咧，其實玩槍 game 咧，我覺得就會好玩好多嗰、件事。 咁啊係，當然。 咁但係依家就暫時都係得嗰一幾隻咯，幾隻係槍 game 就比較係好啲啦。 唔係你唔係話咩初音嘅有隻，唔知道做咩？ 哦，咁嗰隻其實咧，啲人就話用嚟練打 call 嘅。系啊，即系打气咁样啦吓， 系真系支棍喺度揈揈揈。 系啦系啦，不过咧，其实我睇落咧就好似几危险嘅。你用嗰支棍虽然就吓、啊、都唔系好长咁就，咁但系你攞嚟咁样揈法咧，你屋企都要有翻啲位啊，会好啲啊。如果唔系嘅话，咁揈揈下，揈烂部电视啊，或者揈到其他人就唔好啦。 玩完之后翻间屋啲嘢烂晒。 系啊系啊。 OK， 嗯，好啦，咁呢个就有兴趣嘅朋友睇下贵唔贵嘅咧，嗰嚿嘢。 嗰嚿嘢啊，依家好似4000零，有机会炒到5000，咁我建议大家都睇定啲先啦，可以。 咁 系啦 ，OK， 嗯 系啦，咁将来就听讲会出呢个美少女梦工厂嘅。系啦，咁就吓睇住你个女大，睇住佢歪咁啦，可能。 美少女梦工厂系玩咩嘅咧？ 臭女 game 嚟，其实系一只。 臭女系使唔使生埋个女出嚟噶？ 咁啊生又唔使嘅，嗰个女系一开始好你执翻嚟嘅，类似咁啊。执 翻嚟。 唔系佢，我记得就好似系话唔知系某个人咁样交托俾你嘅，你就系个。过气勇者啊之类咁啦， 长腿叔叔啊仲 系啊系啦， 哦咁 样 ，OK， 咁当然佢实会有嗰啲咩嫁咗俾老豆啊之类嗰啲咁嘅故仔嘅， 仲唔系长腿叔叔？ 睇下你点养佢嘅啫， 系直情长腿叔叔啦， 系啊， 咁佢可以模拟到个人有几真啊？ 咁我唔知啦， 吓、 即係如果係 3D 啊，你就整到好似人咁嘅啫。如果 3D 係一個卡通公仔嘅 3D， 我都冇乜興趣喎、 哦。哦，咁啊，都係睇下睇人嘅啫、啊、有啲人好鍾意嘅。例如有好多人好期待呢、這個、啊、所謂十八禁嘅 Summer Lesson 啦、啊，就係、是、呢個 I 廠啊，啊知啊知唔知啊唔知啦、啊。咁佢、就話呢將會出一個類似 Summer Lesson 咁樣，又係、啊、陪女女讀書咁啦，可能係嘅 game。咁但係呢個呢就啊，因為佢本身個廠都係十八禁嘅廠嚟嘅、 嗯， 出開嗰啲 game 嘅，咁、 嗯、 你就嚇咩、啊、都可以有得睇啊！正常嚟講就， 啊、我都係冇乜興趣啦。總之你無論如果真人咧，起碼都 係啊， 一唔係咧，你就咁樣個卡通公仔 2D， 我反而覺得好啲，係咯。 佢 呢種 3D 公仔真係完全冇興趣嘅，真係，好似一嚿膠咁啊！我覺得好似， 嗯， 而家啲人買個 figure 翻嚟都可以嚇。啊啊，可以使用嘅就好难讲啊。 系。 O、okay, K， 好，咁呢、這个啊正嘢啊，又令到人类又走向灭亡嘅多。 系啦，系啦。 唉、哎，玩多啲，系啊。迟啲个个笠住个嘢噶啦，啊，而家都系笃手机，迟啲个个笠住个嘢，睇都睇唔到你。 系。 啊。不过好嘅，去食饭系嘛，我食晒啲嘢，佢都唔知啲餸嚟咗。最紧要埋单啫嘛，系咪？ 系 啲餸啊，越嚟越細碟啦，系嘛啱啊！玩多啲，玩多啲啊！啲嘢食嚟，我唔嗌你，你繼續玩，等我食曬先啊 ！OK， 好，咁啊， 補多兩句啦。不過呢，依家咧，佢呢個所謂 VR 佬嘅技術咧，我覺得都仲係未成熟嘅、 嗯。 因為始終都係太多嘢要楞住啦，即係佢呢個不論係 PS 呢個定係HTC 嗰隻咧。都是你要 set up、一堆嘢嘅、 嗯哦， 即唔系就咁戴咗眼罩就玩得嘅。佢、 哦、 要 set、一個感應啊，check 你個人喺邊啊，啊望邊度啊，嗰啲、啊、可能都仲係要有一堆配件咁咯。咁同埋佢嗰個眼鏡咧，亦都係插住電嘅，即要插電嘅、 哦。哦，哇，係好煩啫， 唔係無線嘅，係有線嘅。 哇，咁樣啊？ 係啦。 唉、啊，咁啊，等俾你等去開發下先啦，咁樣，係啊，咁鬼遠， 係啦，係啦， 係啦，順便開發埋下啲女先，係啲女唔得啊，我覺得，唔係你整到真到咧，有護士姐姐嚇，咁、啊、我就玩，係咯，啊，好好玩添，係嘛？ 哦，咁你等佢再開發下先啦， 你真到我發現唔到佢唔係真人嚟嘅，係咪？ 係。 阿、啊、護士姐姐咪唔係真人嚟嘅，喺個故事入邊。 係。 你做到咁真嘅，你就叫我玩啦，我好乐意啊，到时 ，OK， 好，好啦，咁啊，咪要讲咩啊？今个礼拜最 hit 嘅嘢系嘛？ 系 咩啊？就系呢个英文新读法系嘛？新发音啊？ 吓 吓吓！系，即系唔知点样呢个 Republic 嗰个可以读到到都变咗粗口嘅大佬，系啊，好嘢啊，真系。咁但係佢啲粗口英文粗口都唔係好流利啫，那個惡字佢漏咗喎。 唔知啦。 惡字你係其實多個 F 咪惡字囉。 係。 咁你先 complete 㗎嘛嗰句嘢。 算啦，其實佢哋啲英文都唔係咁好嘅，我諗。 佢啲粗口都唔係好流利啫。 係呀係呀。 攞啲嚟 sell, 係咪流利啲啫啲粗口係囉。啊，咁最奇怪啊，對唔呢個都唔係重點喎，佢哋冇乜人講粗口有問題喎，反而最奇怪係。 係啊，反而大家個 focus 落咗去支那嗰度咯。 支那呢樣嘢咧就 係 奇怪啦。嗱、啊，咁啊呢個咧好多人又喺度拗咧，網上係嘛話呢個字對係咪一個廟語啊？所謂 係 一個藐視嘅， 即係咪貶低中國人咧咁樣？ 冇錯啦。咁其實咧，你要睇下點睇啦，係啦，其實呢個字本身就唔係嘅，可以同大家講。呢、這個字本身冇係中性嘅、啊，即係等於其實咧，人哋要鬧你咧，就唔一定要用個貶詞噶嘛，有時係嗰、那個即係個語意噶嘛，啊、即係而家都啲電視劇都成日講咩，誒、哎、天才啊，啊你個你就係天才啊，愛因斯坦啊咁咧，係嘛？ 係。 其實即係話你蠢啊。 係。 咁有時用反話講，好都好普及啊。咁你唔會因為有人用天才？啊，同愛因斯坦就會令到天才同愛因斯坦呢個字變咗廟語喎、啊， 嗯， 唔會噶， 咁呢個字本身唔係差㗎，即係靚仔呀、啊、靚女呀、啊、老細嗰啲呢，你嘩你睇下咩人口中講㗎啫，大佬即係狗口想喺咗象牙嘅人講出嚟，你聽到都打冷震啦，係咪？即係個字冇問題㗎，但係邊個講同嗰時係乜嘢語境呀、啊、咁所以喺敵人口中嘅讚美就會變成呀，自不然變成呢個貶義同埋呢個侮辱歧視啦，係咪？ 那 個字本身不是廟語來的嘛，所以我想要是不是要分清楚這兩件 事呢？是啊。 是嗎？即如果你說那個字 是本身是侮辱性，那個字是沒有的，我跟大家說。即是這個支那、這個字是來自梵文的。 是啊。 是啊。是啊。 其實根本就唔係話日本仔講先，亦都唔係話有咩任何貶義。 即係自古已經有呢個叫法。 係啊。 係嚟自梵文㗎嘛。即係梵文自己稱呼中國就係用支那，即係其實都係呢個音係譯音啦，係囉。 嗯。 係啦係啦。咁我唔識梵文嘅，咁但係佢哋話讀出嚟就係支那啦。你即係可以好多寫法嘅，可以支就支方個支咩都得嘅，即係個音就支那咁上下啦。咁有啲講法就話係個其實係叫秦個秦字嚟嘅，但係其實有人就話唔係嘅，係啦，即係有人話係秦字，就話佢話，但係有人話就係呢個係呢、這個講法嚟自十七世紀個傳教士叫做惠康國啊，唔係八街喎，係啦，係惠康國，係啦，姓惠叫康國啊，係、okay? 當然呢個中文名啦，佢唔知本身唔知叫乜嘢嘅，啲英文嘅本來個名即係鬼佬嚟嘅，其實即係利馬鬥咁嘅 ，OK， 佢改咗個中文名 ，OK。啊，叫咩咩 Martino Martini 喎，哇，型啊呢、這個名係咯，1655年嘅係啦，咁嘅呢位阿生，咁好似話嚟自呢個人嘅啫，就冇根據，其實係咪真係秦就唔知道，但肯定係梵文嚟嘅原本 ，OK， 咁所以古代有好多即係皇帝啊嚇、啊、都寫詩啊咩都有用過呢個支那呢個詞，咁、啊、近代啊孫中山嚟都有用嘅，係啦。即自稱係支那嘅一個係啦一個嘅國咁樣嘅，將係啦咁所以其實唔係貶義嘅，其實本來咁你又因為就喺呢個日軍口中講下講下就變咗你覺得佢係侮辱你啦咁樣。 係啊， 咁當然啦，如果你而家查下日本嘅差別用語啊，的確佢裏面都有呢個支那呢個字啊，咁但佢緊就係而家佢講依家咧好多嗰啲咁嘅即係反中國嘅，即係日本人咧，佢哋會用呢個詞去鬧中國人啫。佢係咁嘅意思，唔係話呢個字本來係鬧中國人啊，冇嘅。 佢同埋佢哋應該係好多鋪頭咧都會用呢個字嘅，直情個招牌啊之類嗰啲咧都有寫呢個字落去。 中華料理咧，佢都要叫支那，唔知乜嘢拉麵。 係啊係啊。 咁所以其實佢本來呢個字係真係冇貶義嘅，不過佢用咗呢個字嚟鬧你啫，即係等同於我用咗天才嚟鬧你蠢。 是啊， 是不是贬义的，即是我借了个字来闹你啫，其实个字本身 没 问题。那 OK， 那但是在现在的语境之下呢，这个字就变了好像是闹人的一个说法，就是这样啦。就是这样啫 ,OK。那其实呢除了支那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字喎，是咯。是咯。那包括跟支那差不多另一个字叫震旦，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可能真的没什么人听过，我都是听拉打的时候才听到的。啊 exactly.就是在蒙面超人一号，不是那个戏那个，是当年蒙面超人里面 Soccer 叫什么呢，就叫震弹帮， 是 不是震弹，大家听清楚，不是现在用那些粉红色那些，震弹，真的震弹，震弹帮。那后来有些人就说费事再用这个字，先改了做什么地狱组织，改了其他名字而已。咁初都真係叫做震彈幫，咁震彈呢個字其實冇貶義喎，更加冇貶義嘅。OK， 佢話嚟自呢個梵文叫做聲，佢話咩啊？即係嗱，中國就支那啦，係啦。咁佢嗰個下邊後邊加個字咧，叫做我都唔識讀啊，呢、這個 S T H A N A 點樣讀咧 ？Sena 噶嘛？我唔知啊，唔知點讀啊。咁其實佢譯咗就支那斯丹咁咯。 系， 即系如果就咁直译啊，支那斯丹系咩意思咧？咁就系中国之地咁解嘅啫，其实冇乜特别，系啊，冇乜特别嘅。吓，咁另一个咧，听落咧更加侮辱性啊，就竟然叫我哋做薛丹，哇，薛丹唔系薛丹狗啊，同埋我哋中国人嚟嘅，你乜叫我哋薛丹啊？我哋点会系薛丹啫？系咪？哦，原来咧系嚟自蒙古语嘅呢个叫黑塔呢个字嘅， 系， 系啦。 哦，咁薛丹都系薛丹人嗰、那个。 嗰個字嚟啫，係嘛？都未至於有貶義嘅，係嘛？ 唔係咁，你聽咗咁人哋咁樣稱呼你中國，你梗係覺得係貶義啦，係咪 ？OK。 咁但係其實呢個字咧，實質英文寫出嚟係咩咧？就是、CAPHAY， 大家一日見到黑嘅國泰航空， 係 食 Cathay Pacific， 就係呢個字啦，就係、是、呢個字啊。咁而家嘅中文咧，通常會譯做國泰，國泰咁嘅意思啦。其實原本就係薛丹，即係就係鬼佬叫薛丹呢個地方，原來係咩咧？就是、馬可波羅裏邊講嘅薛丹，原來就係中國。 哦，因為 當時佢係咩啊嘛？係元朝啊。 咁 你攞個元朝就幾勁啫，大佬。喺馬可波羅啊，佢唔係叫馬可波羅啊，馬可波羅遊記，馬可波羅啦，遊記裏邊啦，係啦，元朝啊，係稱為薛丹嘅，係啦。咁佢就應該係比較首個會咁樣稱呼，咁啊令到啲歐洲人就個個咁叫啦。之後係啦，咁啊之後咧係一個意大利佬咧，就搞到呢樣嘢咁盛行，就邊個咧？就係、是、阿李馬竇啦。 系， 佢话喺呢个1605年咧，佢话唔知寄咗封信啊，意大利嘅书函里面咧，佢就话佢已经断定啦，即系佢嘅见到个中国咧，其实就系马可波罗讲嘅薛丹啊， 系， 即系就系呢个叫即系中文自己译翻做国泰呢样嘢，咁变咗就系鬼佬咧，吓都仲有咁样叫嘅，系啊， 嗯， 啊咁但系咧唔好以为咁系差喎，即系呢个字其实系好靓嘅。佢話咧，其實係一個雅號嚟㗎，成日喺鬼佬眼中，即係你聽我搞咗話我哋薛丹，唔係其實佢嗰個 Cathay 嗰個字咧，係通常用喺詩歌入邊先會咁樣稱呼。 嗯、 大家想象下啦，呢、這個咪貶語咧？梗係唔係啊？讚美嘅説話嚟嘅，反而係喺好靚嘅地方嚟嘅。OK， 咁大家唔好即係感情用事太過喺啲譯音度，其實但係人哋本來都冇咩意思，人哋係讚美緊中國呢個好靚嘅地方。咁真正啊鬧你嘅係乜嘢呢？就如果大家都住過喺外國呢，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有鬼佬啊外國人鬧嘅叫你做青 青， 有冇聽過？喺外國住得耐嘅人呢，應該唔會未試過有人咁叫過你呢、這個字，就真係鬧你。咁當然呢個字係嚟自清朝嘅青啦。 OK， 咁串法就 CHING、 okay? 就唔係呢我哋喺網上成日用嘅 CHING 嘅。思想书大家知道这个师兄咁解啦。大大啊嘛。咁就唔关事。所以我初见都好奇怪，点解啲人会叫啲人做青嘅，闹緊人。原来唔係，原来师兄 ,ok。咁鬼佬叫你就另一回事啦。嗰、那个就 K 字嘅，做咩嗰个叫青。青就係闹，即係闹你，係一种即係等于佢闹黑鬼咁样嗰啲。即係呢一句直情系贬义嚟嘅，我哋讲。咁当然佢哋成日亦都会扮你讲中文，就成咩青葱葱葱葱咁咁嗰啲咩，佢觉得中文系咁，佢口中 系 咁。而日本人你以为佢叫你支那系一个侮辱字眼，其实支那咧本身系一个学术字眼嚟嘅， 系 咁就攞咗嚟闹你。如果佢真正要闹你咧，佢可以有好多个称呼，咁啊包括嗰时731部队啊，就会叫嗰啲人做咩，就叫马老大 ，Malutan，其实啲我谂系好似系啲木头公仔咁嘅意思。就可以捉去做实验都冇所谓嘅，唔系人嚟嘅啫，意思话 系。 咁啊，另外有个叫法咧，仲难听，叫青哥罗。咩青哥罗啊？ 系咩嚟嘅？ 青哥罗，青哥罗系咩嚟嘅咧？其实就系青国佬啊，如果用汉字写。 哦 ，OK。 但系佢有个讲法就系话呢个字其实系啲细路仔咧，见到啲中国人啊，啲留学生啊，就即系留条边噶嘛。咁佢 哦，系系。 咁但係其實呢個呢就唔知道個來源啦，但係佢寫出嚟清國佬、 okay. 其實似乎佢唔係嘅，似乎佢真係鬧緊你啲清國佬。 嗯， 冇錯啊。咁呢個貶義啦嘛，呢、這個真係貶義啦嘛。係。咁所以咪認清楚囉，係囉。咁支那本身就唔係嘅，不過有人攞出嚟鬧人嘅 ,ok? 係。真係鬧你嗰啲呢仲有好多，係啦。咁呢就係差別語啦，就係、是、咁。咁中國嘅稱號之一啫，其實支那只不過係一個正常嘅稱號之一嚟嘅，其實。咁解，咁當然啦。你話而家啲即係好多港獨啊，或者好多即係政治團體咧，係用咗支那嚟鬧大陸啊嘛。 係。 係啦，咁呢個變咗乜？又係一個語境嘅問題咯。即係你講緊呢樣嘢嘅人係咩意思咧？咁係另一啲嘢啦。呢、這個就係啦。 係。 即係亦都有支爆嘅呢一個術語啦，即係支那爆嘅一個。咁呢個係咪一個學術字眼嚟嘅咧？我都唔係好清楚啦。係啦，咁大家可以研究嘅。OK。咁但係大家唔好話，切咁我點解要用啲日本人稱呼我哋嘅稱呼嚟去用呢？但係大家知唔知道你每一日用緊嘅好多嘅中文字呢？即係包括大家而家用緊嘅電腦、電話， 邏輯等等嘅字眼咧，其實都係其實日文嚟嘅。 哦，反而係咁。 係啊，即係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引入，即係由英文轉成一啲咁嘅字，啲字咧其實最初呢啲字係日本發明嘅。 哦 ，OK。 跟住就大家好方便就攞到用，因為嗰時未打仗嘅，你講嗰時咁耐就係啦。 係。 friend 嘅，咁啊咁啊嗰時好多人去日本留學噶嘛，咁冇問題噶。即好似而家咁噶嘛，好中意日本噶喎， 系系系， 咁啊谂起你打仗，你先大家即好似觉得唔妥咁啫嘛。咁嗰时用咗好多啊，到今日都仲用紧嘅，好多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日文汉字。系。 哦 ，OK。 其实都唔系中文嚟嘅，好多都系啊。咁所以大家搞清楚先。系。 哦，即系佢都系日文汉字嚟嘅。 咪即系日文做出嚟嘅字咯。 系系系。 但系佢系中文写到中文出嚟噶嘛？咁咪直。 哦。 中文用咯，而家用咗好多好多好多嘅字啊，都系啊。 系啊，咁 用咗好多字都系啊，咁所以 我成日都 feel 到系啊，点解啲字咁似嘅咧咁样？即系个音。 大家话如果日文就唔用，其实大家就好多字都唔好用啦。其实日日用紧嘅已经系啊。 系。 系就系咁啊。咁啊，甚至乎咧，大家成日讲啦，头先提过啦 ，low shy 咁啊，系日文嚟嘅。 哦 ，OK。 就是世大 主，這個真的不知道， 世大主，世大主就是老闆，就是那時，就是你如果去過這個三年八個月的時代的人應該會知道，是不是，就是其實他意思就是，一起居住但不是親屬關係，以前那些人是 在那個鋪頭裡住的嘛， 是， 以一個這樣的 household 這樣做一個單位就叫世大，那麼世大那個主人就是世大主，那麼叫老闆， 哦，OK。 其实佢老细就唔系细粒，好细粒个细，其实系世界个细。其实咧，甚至连世界啊呢个字啊，都系日文汉字嚟嘅。系啊，大家用紧大量嘅，而家你日日用嘅字都系日本汉字嚟嘅。咁大家搞清楚先。咁就唔好话咩啊，因为我哋以前咧成日俾人无端端话汉奸嘅。 系。 系。因为我哋会用啲无聊啊、水着啊呢啲字。但其實你發現咧，原來世界啊、電話啊、電腦呢啲其實都係同等嘅，你用唔用你連呢啲都唔好用啦。即係有咩大出血啊，係嘛？呢個嘅咩話？佢叫咩話？減價叫咩？割割引啊呢啲咧。係 啊係啊係啊！ 呢啲就當然冇引入到啦，當時係咯。咁但係其實係一樣嘅嘢嚟嘅啫。咁大家唔好話因為。唔中意日本就覺得好似日本用啲嘢就係咩咁，咁其實已經離開二戰好耐㗎啦。 係。 OK， 咁而家日本人首先，而家日本人有冇同我哋對敵嘅咧個關係係嘛？如果暫時都未有啦 ，OK， 起碼係嘛，再開戰就另計啊，係咪？係 啊。 咁我又唔知道大家從來有冇日本人嘅朋友啊？咁我好多嘅，即係曾經啦，有啲而家聯絡唔翻啦，咁但係都好多，咁變咗喂，其實。唔係，其實佢哋冇嘢喎，點解你會將佢哋睇到好似惡魔一樣咧？咁樣咁其實打起仗上嚟，即係大家都唔會講情㗎啦，係咪？邊個都唔會講㗎啦。 嗯。 咁啊，你話嗰種恐怖，其實係戰爭嘅恐怖咯。 係。 係。咁你話支那本身係咪一個貶語？我同佢講唔係，但喺語境上，如果你攞嚟鬧人，就變咗係。 係啦。 你只可以咁嚟㗎，係咪兩樣嘢分翻清楚會好啲咧？咁樣。好啦，咁到底呢個由 BB 係鬧緊你，唔係鬧緊你咧？咁啊，大家另外判斷啦。OK， 係。 係啦，前面嗰個字好明顯鬧緊你啦，係咪？ 係 啊。咁就我更正佢漏咗個 off 字咯。OK。 OK。 根據呢個粗口嘅慣語啊。好，咁啊，睇下個事態點發展啦，都好有趣嘅嚇。即係宣誓就搞事咁，到底其實個意義喺邊？咁你入咗去先搞啊嘛。 係咯。 你入去 拉自己報做咩咧？ 咁係啦，好奇怪嘅。咁呢個就唔談論啦，好似嚇都冇唔關我事啊。 嗯。 好啦，咁啊講完未？有冇嘢想補充？ 嗯，冇乜啦。 冇乜啦嘛。好，大家草草講下啦，因為今日講耐咗少少，唔可以再講詳細啲嘅。好，咁啊好啦，咁啊有冇玩具或者有冇下個星期嗰啲咩做嗰啲？有咩戲咁有冇？ 下個星期 你講下玩具 下啊玩具我就冇乜得 不如等下馬仔 留意係啦係啦 叫我噏下嗰個咩咩嗰個叫咩話嗰個明星小超人嗰個咪咪嚟出嗰、那個嗰、那個咩太空版嗰、那個 V2 呢嗰、那個叫人叫乜鬼呀即係之前紅色藍色而家出隻白色嘅咁佢話好正咁、 okay. 不如等佢返嚟先講啦嗰啲好 嗎係啦 唉、哎，如果等佢翻嚟先，我都系我睇嗰啲相系好正嘅，的确系。 嗯。 好。好，咁啊，好啦，不如讲下喂咩戏做咧？真系古爆好似。好，有乜嘢？ 有咩嘢咧？下个礼拜嗰套《猎探追击》啊，即系 Tom Cruise 嗰套啊。就有个追击309啦，不过呢套就唔系科幻嘢咁啫。 呢套系咪话个咩俄罗斯？ 俄罗斯妹啊！ 哇，呢、這个真 系 呢个 系啊。咁啊，另外仲有啲咩咧？都 好似咁，不过真唔系科幻。 系啦系啦，下个礼拜就系、是、咁多啦，暂时。咁啊，之后就奇异博士啦。 十月廿七或者廿八嗰个礼拜。 系啦系啦。 咩七月与安生咧？系咯，即系啊，头先阿北打有介绍过嘅，系咯。 哦，系啲咩嚟嘅？ 哦，唔系啲大陆嗰啲讲两个女仔嗰啲古仔 哦 ，OK。 但系导演系曾志伟个仔啊。 哦。 即系其实系港人做导演嗰啲嘅，咁但系其 实 即係大陸電影咁，唔知佢話好好睇嘅喎，咁啊睇下到時點。咁、 okay. 啊有套咩密探係咩嚟嘅咧？呢套係咩嚟嘅？哦，係外國戲嚟嘅，好似。 嗯。 奇異博士咁啊。 係。 嗯，驚心破啦，係咪？謝霆鋒 又 咁啦。有一個叫做驚心孽緣，咦？呢個係呢個唔係喎，呢個下個禮拜喎，係咯？驚心破都下個禮拜喎，好似。呢、這個係咩喎？係咯，唔係奇異博士嗰禮拜喎，係咯。嗯。 但係呢兩個科唔科幻嘅？ 唔科幻，我報下啫。 哦、okay。 追擊309啊，係咯。啊，咁仲有嗰、那個佢咁叫 Crazy Bot 啊 ，Crazy 咁啊 ，Origin of Evil， 仲係得個英文嘅喎，懷疑呢個係北美時間啦，多數係。 嗯。 係啦，唔好信啦。係啦，咁啊，獵探追擊啦，當然 Tom Cruise 冇乜嘞噃，咁樣。 係啊。 嗯。算數係啦，咁啊等奇異博士。 咁啊下個月咯。 係啦，好十一月有冇咩咧？ 十一月就三號有地獄解碼啦 ，Inferno。 哦，好嘢啊 ，Tom Hanks。 係啊， 咁呢個就係達文西密碼嘅第三集。 係啦。 今次玩病毒啦，終於係啦。 係。咁同埋係十號就做呢個回魂空靈啦。 即係呢、這個精子嘅美國版係嘛？ 係啦。 係啦，即係 The Ring。叫咩回魂空靈就咁叫做 ，OK， 系 好嘅。 咁有套叫做咩冰镇房客喎？ 咩嚟咧？ 咁似乎都系啲杀人嘢啦，类似咁样可能。佢就话系个阿妈同个仔咁就喺个暴风雪入面咁啊喺间屋嗰度咁啊。混咗喺嗰度，咁啊斷絕曬啲通訊啊嗰啲咁咯。 哦，咁樣。咁啊，點解有人殺人噶嘛？有人想殺佢。 類似啦，我諗。 諗咗套叫《列車上的女孩》，好似就都係嘅，都係呢個十一月十號嘅。咁仲有嗰套係《羊腸派》。 羊腸派對係啊。 咁大家就唔好唔記得呢個十一月十一咧，就有呢個《你的名字》啦。 係啦。 到時大家入場再睇睇啦，咁就會起碼。 冇錯。 导演啊，苏伟成就会过一过嚟，但佢几时过嚟咧？就系嗰日至嚟、 哦、 之前会嚟噶。 净系唔系，佢系有四场系导演场嘅。 哦，咁样。 系啦。 系。 咁就应我冇记错，就好似系听日就开始卖飞咁样。咁但系就如果想睇嘅话，我谂你都有排扑噶呢张飞啫。 系。 系啊。 O K。好。好啦， 咁啊去之后就去到十七号啦，有怪兽与他们的产地啊。 产地冇错。 系。 仲有冇咧？ 咁啊，要再后啲就有呢个咧。 喂，都 蜡笔小新剧场版 系。死亡笔记唔系啦，系嘛？因为褪咗十二月啦，系嘛？应该吓。 唔见啦，依家。 你而家唔见啦？哦。 系咯。 唔系，但我仲见到啊，佢仲话十二月廿五，我谂唔啱嘅，应该系。 嗯。 系啦。蜡笔小新系嘛？仲有 啊？系啦。咩瞓啦，早唞早著梦作战，即系系啊， 系啊，咁仲有嗰个空降啊，即系话呢个东方明珠塔 T 咗落香港嗰、那个， 嗯， 嗰个外星飞船突然出现喺各大城市嗰、那个，即 系 有呢、這个 Lois Lane 同埋呢个神箭手啊，系啊嘅嗰度主演嘅、空降 Arrival 系 啦， 好，咁啊，再系咪十二月啦？系嘛？ 十二月就《血战新世纪》啊，呢个《妖夜寻狼》啊。 嗯，嘅最新一集。 系啦。 不过真系觉得睇个画头咧，咪好似变翻早期嗰啲古仔咁嘅。 系啦。 嗯，打翻转头麻麻地喎，系咯，系咯。咁啊，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啦。 系啊，仲有呢个《少年尼赛亚》啦，十二月八嘅。 系咪噶？ 唔知 呢、這个都系迟咗成半年喎，本来复活节电影嘅大佬，到圣诞节早。O、okay, K， 好，咁另 咁之后就有套《钢锯岭》啊，十二月八号啊。 咩嚟嘅咧？ 呢套就系阿新蜘蛛仔 哦 嘅呢个吓，佢话系真人真事改编嘅二战英雄片啊，讲佢系一个军医嚟嘅。 哦，你讲呢、這个系啊。啊，唔系呢个 Andrew Garfield 系过气蜘蛛仔啦。 哦，吓系系系系 ，Garfield 系 再系呢个系已经系上一套啦，系。 冇错啦， 即系拍咗两集就冇咗。 鱿鱼嘅 系 蜘蛛仔啊，惨啊，系啊。咁呢个讲佢系啊系啊，讲佢诶话佢唔杀人噶嘛，好犀利啊。 系啊系啊。 佢话打仗我都唔带枪噶嘛，哇！呢个太依循博 士，真系劲啊呢个。 系咯，但佢竟然话真人真事嚟噶嘛。 系啊系啊，呢个先犀利啫。 大佬，系咯。好，咁啊呢个都好戏嚟嘅，系啦。好，咁另外十一月十五当然有我哋等到顶嗰场嘅《侠盗一号》啊，《星球大战外传奇》呢个讲两句咁多啊。咁啊睇咗佢嗰啲画头，咪见到佢原来女主角就系细个咧，就老豆俾人劫走咗嘅。 系。 咁啊，竟然嗰时已经有嗰啲嗰啲叫咩？嗰 Death Trooper， 即系嗰黑色嗰啲嘅。咦？点解嗰时前传又唔见有嘅？ 即系嗰只黑兵啊，系嘛？ 吓，系咯。咁劫走个老豆，原来做咩咧？就要起死亡生喎。 系， 点解咧？明明唔系嗰啲机械联盟嗰啲喺度整嘅咩？点解要搵个人啊？你又唔系起嗰啲死怪兽，又唔系捉阿光明治博士翻去整电脑奇侠做咩事啫？我话先无厘头嘅，点解捉个人翻去咧？咁佢冇解释啦。咁佢就系总之 可能画张草图啫， 唔系张草图啊，更加无厘头啦。嗰时阿达菲达醒咗已经起紧噶啦，你记唔记得？ 哦 ，OK， 黑武士醒咗咪已经起紧死亡星咯。系咯，咁使乜揾个老豆啫？我唔知啦。佢呢度就讲到原来有莫大关系，女主角个老豆就系起死亡生嘅一个重要人物，咁所以就要抢翻呢个智慧图翻嚟咁样。咁啊，系啦，咁啊联同一班啊，呢啲嘅十月围城嘅英雄啊， 系 咁啦 ，OK， 系又系甄子丹。 最特别嘅系乜嘢咧？就竟然真系见到有黑武士啊！真系， 系， 唉，真系有 ，OK， 咁啊，大家放心啊，会见黑武士，不过我相信就系出一出嘅啫。 嗯， 应该唔多嘅，应该唔会同佢哋打嘅，大家成日以为会同佢哋打，应该唔会的。好嘅，咁呢个期待啦，我自己就 系啦，咁就去到十二月廿二号啊，就系、是、刺客教条啊， 冇错啦， 系等到颈都长。 咁仲另一出都系十二月廿二嘅，暂时写系啦，就呢、是、个太空潜航者， 系即系呢个宇宙铁达尼， 系冇错，即系阿史达罗啊加呢个啊 Jennifer Lawrence， 咁呢套都想喺呢度。 系， 系啦。咦，嗰套咩去咗边咧？长城见到咩？ 系咯， 又褪咗啊？ 可能系咯。 哦，明明十二月噶。哦， 佢依家就褪到一月十九咯。 哦，咁啊，哦，咁啊，到时先讲啦，因为咁。呢套我都想睇，因为我硬系觉得呢套唔系垃圾嚟喎，应该。 唔系好多人，即系依家一听见啊，大陆拍噶。 唔 講長城啊，就喺度鬧咗先。 佢直情喺阿麥迪文個試點去講噶，佢哋講去嚇去到長城咩地方，都係 咯係咯， 全部係中國人。即係其實你當好似奇幻故事咁嘅咋。 係啦， 你唔好當嗰度真係中國嚟啊！你成當嗰好似係一個奇幻世界，因為嗰度似中國嘅地方嘅啫。 係咯， 咁去到嗰度其實有怪獸㗎，係啊，唔係喎，好吸引喎。不過我睇到我都覺得寡頭係咯，咩 shit 啫，唔 shit 喎，好想睇啊！我直情係啊。咁啊，睇下今次又如何啊？咁唔係一定差嘅，唔係即係中國係咪永遠都冇翻身？中國係咪永遠都唔識拍科幻片？我可能有一日會識拍咧，咁你唔可以話永遠都唔識嘅，咁可能就由呢度開始咧，係咪先？咁啊睇下咯，係咯，即係你摸到個路數啫，最緊要係咯。咁呢套就主要都係即係鬼佬做啦。咁其實劉德華哋應該係算係客串嘅啫，係啦。 嗯， 唔好太即係。要求呢、這個即係中國演員，即係要重戲。咁其實 係 啊，麥迪文嚟嘅，講翻清楚個定位。 咁同埋佢打都打到無傷咁噶，真係。 係咯，係咯，係咯。 講下麥迪文個戰術高明到射三箭， 唔單止係嚇射中個碗啊，就係按住個碗添嘛。係 啊係啊係啊，好犀利嘅。咁同埋我覺得佢啲 C G 咧，唔係平時你睇嗰啲即係大陸啲奇幻戲咁渣， 係啊， 都 O K 喎，啲完成度都。即係請問而家二百一頭嚟睇，完成度唔低喎，啲 C G 真係唔係打機咁咯。 係。 唔係打機咁嘅感覺咯，都唔錯喎，整得咁。大家俾下面到時睇下得唔得先啦。 係咯。 得就插佢，你唔好明。 係啦。 話唔得啊，我覺得唔啱嘅。好，咁講曬㗎啦，下年先唔報嘅。係 OK。係。好，咁啊，首先啊，要明謝翻提供咁多資料俾我哋聽眾們，多謝大家。咁啊，係咪要補講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啊 ，Dark Eng 就提一提嘅，大家就話：喂，呢排咧好似發覺咧，我哋嗰、那個即係 Tasuku SF 嗰、那個個 Yahoo.com.hk 嗰度咧，佢話有寄過一啲嘅電郵出嚟俾佢，咁佢收咗咧，又冇內容，又冇抬頭嘅，咁似乎係咪有少少問題咧？嗰、那個 email 我唔知道，咁都不如同大家講一聲。如果萬一啊，你收到我哋由我哋個 email 寄出嚟啊，無端端啊，咁我唔會無端寄俾你噶嘛，應該係咪先？咁同埋點會冇抬頭啫？我一定會。一定會寫個 title 俾你嘅，我寫咁如果比較奇怪就唔好開啊，即係驚唔知有冇問題啊，係同大家講翻先啊，得起碼係就即係我又唔知 道。請大家小 心啊！係啦，因為咁我唔會無端端 email 大家嘅，因為而家我哋好多時都係喺 Facebook message 多嘅，係啊係 啊， 好耐之前先 email 啫嘛，咁點會咁嘅咧？咁我都唔知道，咁我再 check 下先好冇啊？咁最緊大家如果呢排無辜辜啊收到由呢個寄出，咁你大家小心，我唔係一定有問題。咁樣啫，好啦，咁都要講翻一次個 email address 就係 tasuku@yahoo.com.hk tasuku@yahoo.com.hk 咁就大家可以寄俾我嘅 ，OK？ 咁啊，大家如果大家咩我哋有咩講漏講錯啊，歡迎大家隨時寫信俾我哋，等大家回信嘅。好啦，咁啊，我哋轉個頭咧，就會擺上呢個 myaudiocast.com 啊，射動 sci-fi 411啦，係啦。咁啊，如果咁另外呢仲會擺上呢個 sci-fi-backup.thisistap.com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另外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如果頭先我哋更新咗呢，咁大家會喺呢個香港網台 app catsquare.com 會見到我哋㗎。咁另外呢去到呢個香港我知你使唔使講㗎，香港播放啊， 咁 播放 catsquare.com 見到我哋。咁香港網台 app 嗰度呢就大家去搵返 record 先啦，咁佢 update 咗嚟新嗰集呢就會見到我哋有新嗰集嘅。咁 記 得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啊，就係、是、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27663 嘅33926127663嘅。咁你網上播放時間逢星期一有 record 先。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